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新李， 我是 Tasku，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哎呀，今个礼拜其实科幻片就好似其实唔系咁多啫。 喂，比重嚟讲算多啦啩？喂，成龙嗰套啊，真心科幻嘅。 好唔好睇一件事啊？ 系啊，但系佢真心科幻嘅，佢真系认真拍科幻 嘅。咁其实神同行，如果你有人竟然都话系科幻片啊，系啦，咁啊。咁我睇咗㗎啦，咁一陣都會講，係啦。咁但係正式上咪應該係下個星期？ 係啊，我哋下個星期一月四嘅應該。係 啊，咁到時大家睇曬先，再變咗我今日講嗰先。 嗯，冇錯。 因為其實坊間好多人睇咗，不過好似佢嗰啲電影網就冇得落 comment， 所以就未見到有人寫啲乜。不過台灣啊嗰邊咧，哇，賺到咧， 癲咗嘅，係賺到爆 嘅，賺到飛天嘅。咁一陣，唉，真係先再分析一下。我成個都係收咗錢嘅，咪真係冇可能嘅。即係你講到咧，成特技更勝荷里活啊！喂，大佬，你大家睇過有畫頭睇過，你即管睇下啲特技係咪勝荷里活 ？OK 。我覺得是無面超人電視那些五上得到的而已 ,ok? 那一陣說嗯那成龍當然是不是全世界看完了嗎？ 是 是是是是是我覺得只有一個看點的就是歐陽娜娜。 是。啊 ,ok。 是沒 有啦。我都覺得是。 仲有呢 是真的負評啊其實。 仲有就是他竟然呢是公然在戲院呢這個播兒童色情的一陣說給大家聽。 是。 哦 ,ok, ok, 開場不久就有嘢睇啦。 係應該大家都睇到㗎照計下。 係 咁我都睇到。係露點呀就成係呀冇錯。 係 呀。根據香港而家咁樣嘅水平呢，唔好話香港而家差唔多全世界都係咁講啦，咁已經係色情嚟呀，兒童色情嚟呀。 係 呀。嗰個小妹妹係露咗上點嘅。係呀。除非嗰個小妹妹其實等個男仔反串演即係同阿羅志祥一樣，咁我就追唔上，係咪？ 係。 咬你唔入，係咪？咁啊，但係有待研究。 佢做對手戲個林保怡會唔會賴嘢咧？ 林保怡， 林保怡嚟嘅喎。 林保怡有出場㗎，係啊，有出場㗎。 我個醫生係林保怡嚟㗎。係 啊，林保怡㗎，化咗少少武裝咯，係林保怡㗎。 哦，咁配音嘅。咁佢嗰個手撳落去冇接觸嘅，有戴手套嘅，係啊。 如果唔係好易賴嘢喎。 唔係咁唔知會唔會十幾年後個靚妹突然間 me too 佢啦，係咯，唔知啊， 興嘅喎呢啲 係十幾年後先告咯，等到佢 都唔關個演員事嘅呢啲係啦，咁睇下點啦，或者可能嗰個小演員其實是男仔嚟嘅咧，係咯，你有女仔扮男仔都係男仔扮女仔噶嘛，咁呢套戲舊龜咁大個羅志祥都扮女人啦，係咪？係 啊， 一陣先講啦，仲有一單拍賣事件真係笑到甩肺添啊，係啊。即有人買咗佢嗰套呢女裝嗰套嘢呢即唔以為係歐陽娜娜啦原來係羅志祥喎冇笑。係一陣講係呢單嘢係笑得齊呀大家返去群組睇下有個新聞。 冇錯。 好。好啦咁我哋數榜先啦好嘛一陣先逐套講。其實仲有好好好多好戲嘅不過我等數榜一陣講埋啦好冇因為時間就不足啊今集 啊。 因為我哋好嘢啊今個禮拜我哋今日六晚六第一其實唔係啦其實一個禮拜日凌晨呢應該係。 係 啊。冇 錯。係啊咁加埋就禮拜日我哋又聚會啦嘛咁所以其實今集應該唔可以錄咁長啦係啦。啊咁提返大家嚟啦聚會啦咁未報名的朋友就快啲報名同埋三點鐘啊喺信和門口得。 冇錯， 咁我哋 即係今日 嘅慶祝，冇錯，即係今日 啦。 二月 三號，即 係 今日啫。 係啊，係啊，聽 到 今日，一已經係凌晨啦。嚇？ 聽到 都唔係，咁我哋都整完都抌埋出去㗎啦。咁可能有啲朋友或者朝頭早聽到咧，係咪？ 好難 講嘅。啊，總之嚇，我哋會係會聚會，咁就 同大家 好祝翻聖誕同埋係賀一賀呢個新年啊。 係，冇錯。 一八嘅來臨啦，係係啦。 好， 咁。數榜 先， 新年嚟。 好，嗱，第一位玩轉極樂園啊， 哇，劲啊！ 系杜琪峰啊， 高徒 系啊，睇佢啊，睇到第一啦，系。 其实呢套都科幻啊，我头先讲漏咗，其实呢套真系科幻啦、啊。 都魔幻啦、啊，唔睇都系啦、 啊， 最少 都魔幻 系 啦，你 Fantasy 嗰啲起码都系啊， 都魔幻啦、啊，最少系。咪呢套一阵会唔会讲下先？如果会，我哋 会会啊，大讲啊，即刻大讲。 咁啊，等先大讲，系啦，呢套梗系好有几个有睇，系好。我觉得呢套好啲咯，好过与神同行嘅，我觉得系。 哇，两 level 嚟嘅喎，呢啲系。 吓？照计应该系两 level 嚟啊。 嗯。 真系天壤地远喎，呢啲系。 咁但系嗰啲人话《与神同好睇过 Coco 噶嘛？ 哇，真好。 一阵再讲吓，咁我哋 Coco 啊，反而我哋赞嘅系比较 universal 一个世界价值嚟嘅呢个，即系我相信咧，真系唔同国籍、唔同朋友睇咗咧，系会感动嘅。系啊，《与神同行》咧，应该系韩剧粉丝嗰阵会好少少。 系啊， 系知道。 系，即系有唔同嘅、啊，即系唔同人睇唔同感受，但系 Coco 应该大家睇到有同感嘅。系，呢、等再讲啦。如果既然我哋真会讲，好第二位。 第二位逃出魔幻记，丛林挑机。 嗯，系啊，呢套就系真系好多人睇啊！我好多朋友都竟然冇睇星战都走咗去睇呢套嘅，我都唔明 白。系啊，佢其实合家欢嘅，真系个取向，系 O K 热热闹闹。 系一样是假期。 系啊，我本身都谂住睇呢套啊，不过激死，居然睇唔到啊！系啊，佢话嗰个院啊部机坏咗，所以冇得睇、哦。结果我就去咗睇咗拍零。 咁搞嘢， 系啊， 咁样， 好奇。 即系个成个机 佢坏未冧机， 去嗰个魔幻机系咪可能？ 系啊，似乎系啊，唉、哎。 未翻翻嚟 ，OK， 好，等佢翻翻嚟再睇啊 ，OK。 好， 冇错，好。 跟住第三位，星球大战最后绝地武士。 嗯、哇，犀利啊！输俾诶呢个主班子真系惨啊！真系。 系 第三个礼拜啊，系、哎、第三个礼拜又唔好， 唔系啊，因为大家真系睇下，系差唔多全香港嗰啲嗱，观众就赞嘅，但系好多嗰啲咪影评真系踩到咧垃圾一样嘅。 系， 诶，大家即管听下，系啊。 嗯好。 啲啊，我哋总之撑系啦，我哋上两个礼拜都讲过啦，系啦。 诶，都费事再讲啦，口臭啊，再讲啲。 冇 错。诶、哎，你话差就差啦吓，冇嘢讲啊。咁、如果啲观众系都要信嗰啲咁嘅废话，冇办法，系咪？ 系， 都唔想讲嘅。 好， 好，跟住， 第四位大娱乐家。 嗯， 众望所归啊，都 正常， 系啊，好正啦啲歌，喂，同埋啲歌咧摆咗 YouTube 咧爆晒 hit 噶， 系， 你好搵得翻嘅，成个系啊，成个 CD 都喺 YouTube 免费听嘅，啲歌全部搵得翻晒出嚟，系啦，劲嘢。 系啲歌都真系非常之正，我自己都基本上首首都好听咁滞。 哦， 系啊，首首都好听嘅，襟听咯，同埋系啊，同埋唔系老套歌，佢即系都啱新，即系好澎湃嘅，系啊， 就唔可以用嗰啲咩华丽办公室相比啊嘛。 买上班族，买上班族，唔系我喺个我自己 Facebook 先问就话，喂，而家想话你上班族会唔会个接受性高？ 话你上班族冇错，系会唔会？梗系更差啦，更差啦！嗰期冇第二套比都咁差啦，而家再有第二套比，咪直情踩入地底十八层地狱，要与神同行噶啦！佢落去十殿阎王审审佢啦，大佬，系每一个参与个人。台前幕后嘅人嘅人生污点嚟，我够谂讲嗰出嚟，系啦， 好， 包括周润发啦，吓人群嘅出好多啊，大佬， 系， 张淑平啊，咁啊，系，冇办法， 汤唯添啊，好，跟住 好多好多人人生污点嘅呢套 系，第五位柏灵顿二， 嗯， 好。哇！呢套我睇翻咯，我估唔到，即系上个礼拜未睇 啊。讲两句啊， 系讲两句啊。哇！温暖窝心，佢唔止开心嘅，即系一定开心戏啦。同埋都小朋友向嘅，但系咧佢即系做到嗰个即系真系啲对家人嗰种信任，同埋啲家人对佢啲不离不弃。咁佢啊自己都挂住即系佢嗰个乡下个婶婶，咁嗰段亲情个描写写得好深。咁又搞笑得嚟，有啲動作就好緊張嘅今集，因為又 邊個鄉下個嬸嬸啊？你嗰 個因為咧，佢成條大主線咧，阿柏靈頓熊咧，佢係要寄個生日禮物俾阿嬸嬸， 即都係一隻熊嚟嘅，即嬸嬸 係啦，最後有出場添，最後二人出咗場，誒即係二人即係成隻咁樣嚟咗倫敦，即係結局啊，即係咁啊，咁啊變咗就即係好鬼窩心啊睇到， 我即係今次係講只熊多啲嘅。 因为咪主要都系即系拍完对红，但系今次其实要相对咧冇第一集主线就系讲红，因为今集咧佢有条线就系佢啲家人咧，因为个红咧就俾人屈咗坐监，真系坐咗入监。系啊，佢好惨噶，咁就俾人嫁祸咁样啦。咁但系啲家人就锲而不舍帮佢找寻个真相。咁家人喺出边狱中狱外又帮佢揾，佢自己狱中咧就感化，即系软化咗嗰啲监犯。咁但系最后佢又逃狱嘅选择，佢谂住自己都一走了之嘅。咁但系最后就梗系又搞翻掂咁样啦。系啊，咁几过瘾嘅剧本都有条主线实过上一集，我啊觉得仲好睇过上一集，同埋成个圣诞档期啊，计圣诞啦，唔计 Coco。即系 Coco 今个礼拜上唔叫圣诞啦，咁啊圣诞档期原来呢套做 好嘢嘅， 如果系啦好嘢嘅，原来系 好 分啦， 好， 第六位， 好，跟住第六位与神同行啊， 哇，一个线 都优先咯，第六咁犀利， 哇，上廿零场爆晒爆人气，咁啊上到第六位啊，系啦。 系咁爆场呢个真系事实，真系你争啲真系唔知点睇到嘅，真系真系唔系，其实好多人都想睇嘅，但系真系睇唔到啊，冇办法。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 同埋 又呢套 又车太贤啊嘛， 系啊，真系。 你香港车太贤就早，系咪先？即系始终好多 fans 啊。 即系始终都系呢个野蛮女友。 冇错。 仲记得，但系我唔认得佢喎，啲野蛮女友嗰时都陈奕迅咁款啫，最多而家成哇成个韩国大叔咁嘅。 系啊，自肥好多咁又系啊， 唔系真唔认得啦，即系你系睇资料，我系佢嚟噶，原来咁咯， 系， 不过唔止啊，佢食住好多嘢啊，亦都劲多《尸杀列车》嘅演员啊，有啲与大相关嘅对白啊，咁样啊，一阵讲啊呢度， 好， 明白，好，一阵讲，系好啦， 跟住第七位《奇迹男孩》， 嗯， 好 ，keep 住啦，又系啊，温暖嘢啊呢套嘢，系啊，正嘢嘅，冇错， 嗯，好。再跟住第八位妖零零， 嗱呢套真系 要讲啊， 快讲，其实呢套科幻片嚟噶， 咁样 唔科幻，第一唔科幻都魔幻，点解？估唔到啊，佢唔系借捉鬼，佢后屘咧中段咧，佢突然间扭咗条桥咧，佢变咗丧尸片，我意思真系丧尸啊，系啦，就即计上计嘅。佢开头就扮鬼，点解赶走？因为佢都系讲紧啲地产霸权啊。 即系假嘅，初初系扮鬼，即系冇鬼。 系扮鬼。咁而即系地产商揾人扮鬼吓佢哋。咁佢哋就揾阿吴君如过嚟捉鬼，但吴君如系神棍嚟嘅，咁啊梗系唔捉啦。但系捉下吴君如献计，就扮翻鬼吓翻嗰班人。咁啊吓到班人真心惊。咁啊真心走咗。咁但系之后咧，突然之间就出边有好多丧尸。然后见到中央电视台播就话，原来成个我唔知广州定上海啦，嗰度当系上海啦，成个上海已经被不明病毒入侵。 哦，咁样。 咁就成个上海都丧尸，啲丧尸就将啲躝到过嚟，唯一呢笪因为呢笪地方过去 isolate 咗噶嘛，咁躝到过嚟就真心见到百几只噶。 哦， 然后成套戏真系真心丧尸片嚟嘅，就唔系搞笑嘅嗰三。 佢搞咗几耐先有丧尸先？ 当地搞咗九字啊。因为九个字后就终于穿啦，当佢哋真系生离死别啊，阿吴君如有牺牲啊，有人死啊，不停有人死啊，死咗好多人嘅，即系本身啲同伴六七个一路少，最后小剩最翻五个，擒嗰个对面等大厦落到底，咁先发嗰啲丧尸出嚟排队跳舞，跳舞就跳功夫嘅只舞，即系真系走身似功夫嘅只舞，然后地产商出嚟啦。然后全部丧尸都系去假扮，个目的咧就系要引佢哋走离开镇楼。咁离开等到佢就封啦，咁样，即系条桥啊咁，咁啊跟住楼上楼 咁都冇鬼啊？ 系咪可以咁讲嘅？系啊，即系以为有丧尸咁咯，所以变咗半魔幻， 乜 嘢冇鬼嘅，但系之后 唔系即系 再夸啲， 即系以内地嚟讲咧，系讲最后嘅。 啊，咁系啊，咁啊最后咁啊冇， 即系你扭到最后系发梦，咁啊冇鬼咯，扭到最后 就冇噶，所以上到嘅一定上到，系啦， 即系升至咁啊，咪搞完一大轮卡，咁原来拍戏咁啊冇 系啦，就冇事嘅，冇错，咁啊百分百国内片嚟噶啦，大家唔好奢望吴君如系拍俾香港人睇，入边佢系国语原声嘅，然后粤语配翻音嘅啫 ，OK， 咁我哋香港睇都系粤语版，咁都叫做落嚟咧，都会加翻少少港式嘅，即系配粤语都唔系就咁直译。都有少少叫加翻啲，可能一百毫啊，啲 get 落去。 系香港又有冇？ 得三个香港人啫，就系吴君如、方中信同埋吴镇宇，其余全部你哋照计唔识噶啦。 咁佢三个就自己配翻自己嘅。 系啊，自己配翻咁 都好啲噶啦。 但系佢仲有搞嘢噶，因为咧吴君如扮鬼扮马啊嘛，佢后屘会扮啲王嘅。 咁佢另外佢吴君如会扮鬼嘅，佢扮鬼嗰下咧特登揾罗兰姐配，得唔得？ 佢突然间转咗人， 罗兰姐系啊会转咗嘅。咁而当佢扮阎罗王咧，佢系揾阿卢海鹏配。用翻卢海鹏嗰种声， 点解佢会变声嘅咧？咁样个 你讲佢特登咬住个变声器，因为佢要扮阎罗王吓翻个地产商，因为后屘呃埋佢哋落阴间嘅，咁啊总之好鬼胡闹嘅，系啊，成套戏。 你揾林保全配啊嘛，仲恐怖啊，系咯。 啊！粗口叮当啊！ 变翻啲声出嚟系嘛？喺啲 唔系，咁啊问米搵翻林保全上嚟配， 系 咁啊更加全神啦，真系有鬼啊嘛！咁样系咪？ 你问我，我就唔识笑，但系我睇旺角就 M K， 我半夜睇嘅，就真系有人笑。嗱，我唔知，即系你话 咁低啊， 冇人笑就唔算。我自己冇笑过，笑过一两声啫。我啲我都有一两个位俾阿吴镇宇嗰个样衰个样咁啊，叫 接到系。 系啦，接到两下啫， 唔得啊！冇， 吴君如完全唔得嘅， 唔得， 我觉得 好好夹硬， 系啊，惨不忍睹嘅。反而方中信咧，佢肯做，佢做到自己光头，即系甩头发啦，仲兼咧讲佢又揽住个吹气公仔，就讲佢啲过气古惑仔。咁啊，方中信几去得几尽嘅， 未睇过佢做啲咁嘢。 系啊，但系方中信你知啊，佢嗰之前有套咩《飞沙风中转》咧，咪讲啲另类古惑仔咧，佢都有啲笑位嘅。其实方中信做鞋星都还可以，佢个人睇佢肯放得低嘅，即系放得低做下巴嘅，几搞嘢嘅。我反而 睇开佢唔系型男都型佬啊， 系啊，佢而家佢肯咯， 竟然做 又甩头发， 陀佬未睇过， 系啊，做下巴 呢个唯一看点啊，呢啲 系啦，就咁样。咁其实入边国内咧，即系如果讲国内戏码，就话喜剧入边叫做最 top 噶啦。入边嗰啲人其实好多都系啲上兵啊，会喺啲好多网剧啊，另外有 即系我哋就唔识，即系就内 系我哋唔识嘅啫。系啦，国内有爆识嘅。咁同埋做嗰班其实嗰班叫开心麻花，开心麻花系一个好大嘅你当而家已经好大嘅公司。咁佢最出名就系做咗《夏洛特烦恼》。咁另外近期有套叫《收收的铁拳》，就廿几亿噶嘛，就系嗰间啦。咁佢其实背后正式去做舞台剧嘅，佢系巡回大陆做舞台剧，做啲好搞笑嘅舞台剧咁，而好地，咁就深入民心。咁所以变咗佢系吴君如趴住呢班一齐制作嘅。 即系不过就好即系地区性口味啦，系咯。 系啊，即系国内取向。咁香港嘅我觉得真系唔好识笑。系啊，咁样我觉得我喺戏院睇到啲人笑嗰啲，我怀疑啲新移民咯，系啊，新移民睇戏咯。 即系我哋不嬲都讲，即系温情又好，笑片又好，咩都好，即系好似嚟到印度拍笑片，咁照计我哋唔好明佢哋啲文化。喂，但系唔系啊，全世界睇又睇得明嘅，即系系咁先系好噶嘛，系咯，系咯， 啱啱。 即系冇人拍到有印度人先睇得明嘅，咁冇乜意思嘅。即系我唔系话印度自己卖得冇用啊，即系当然咁都 good 啊，不过即系意思你卖出嚟嘅时候，人哋唔识睇，咁冇乜意思系咪？系咯，即系如果你谂住卖浮嘅话，就要有其他人都睇得明先得咯。咁呢个内地电影即系仲系有呢个问题啊。 系， 嗯，系啊， 嗯， 咁啊，咁啊， 继续数啦， 完 啦， 完 啦。 冇完啦， 咁佢呢个戏名有冇咩特别嘅？我成以为佢玩麦玲玲嘅啲。 佢叫金玲玲，佢入边个角色，咁佢复表嘅话佢。 即系冇叫阿麦玲玲嘅。 系啦， 冇 系冇麦玲玲。 冇嘅，即系冇嘅，攞嚟笑啫嘛。 系啊， 冇嘅 ，OK， 好，咁有兴趣唔睇下咯，睇下另一种演绎啊。 冇 错。嗯， 好。跟住第九位《玛丽与魔女之花》。 哇！佢竟然都 keep 到喺度，好嘢喎！ 但系都好得噶，系 始终系宫崎骏啊徒弟啊， 似啫， 我唔系，咁佢系嘅， 系即系实际徒弟， 实在系嘅，有个加持喺度啦，少少 系，好， 第 十位先估唔到， 跟住第十位《东方快车谋杀案》。 仲喺度， 都仲喺度， 都估唔到。喂，新年流流唔会睇啲死人嘢啫，啊，真 系唔系。咁你与神同行都死人嘢啦， 系 咪 ？Google 都系死人嘢啦， 系啊，冇错啊， 啱， 冇大家利是呢回事噶啦，而家 冇 错，同事白事一齐搞嘅可以， 系 好，跟住 咁样， 跟住有身上嘅， 系 嘛。 哦，即系 小马宝利应该上个礼拜啦， 小马宝来啦， 身上有装甲有啊，即系生命因你更强系呢个礼拜嘅，系啊，十二位而家， 哦， 正嘢嚟噶， 点不如介绍下呢套阿骨打有睇系咯， 又系玩翻个波士顿爆炸案嘅。 冇错，咁但系佢聚焦其实就唔系睇着做爆炸嘅。 阿北仔，我想问下你咧，阿北仔，我想问下你，呢、這个故事系咪喺波士顿谋杀案里面其中有一节都有讲过噶？ 系， 唔系嗰个 真正 恐袭 波士 顿 入 边， 最后嗱，恐袭波士顿最后咧，佢有个轮椅再行噶嘛。就话拍晒手掌行就去指嗰个人，即同一个人嚟嘅，其实咁而家再 系啦，讲翻佢， 因为佢事实喺美国，佢恐袭完之后嗰个人咧就变咗明星嘅，即系你当系国民个情绪咧，系啦，变咗英雄，就觉得佢系哇， 即系可以企翻起身啊， 系啦，企翻起身，即系受伤都可以站起来咁样，咁但系呢套戏咧就个角度话，佢就其实佢。好快就恐襲噶啦，咁而重點其實講佢康復成個過程，咁佢呢度講就話佢調翻轉佢面對嘅壓力，除咗佢突然間冇咗只腳啦，咁後屘佢都接受咗啦。最大鑊佢最大個壓力就係來自突然間做咗美國英雄，其實佢唔係傷中咁強嘅，但係咧就啲人已經光環咗佢。就當咗佢係即係好似哇， 美國隊長咁， 係啦係啦，佢喺呢個壓力反而佢仲難，佢覺得咁樣仲難，咁同埋佢不嬲覺得自己斷隻腳咧，其實調翻轉佢係覺得好似拖累緊佢女朋友嘅，咁但係因為個包裝得佢太勁啦，咁女朋友對佢好大期望，咁又覺得佢可以好似即係戴咗假腳可以健全人咁行，咁但係實際佢又唔得喎，佢又好辛苦喎，要做物理治療，咁佢哇即係對住啲傳媒又要扮堅強，翻到屋企喺度喊，即係嗰隻感覺就好矛盾，咁寫得好細膩嘅，加上個女朋友對佢嗰個變化咧，即係由開頭即係都有啲叫做內疚啦，因為佢係睇住女朋友跑嘛。然后佢喺嗰度等佢，所以先炸断脚噶嘛。即系如果佢女朋友嗰日唔参赛咧，佢理论上唔会喺现场，我又唔会断脚噶嘛。咁所以不嬲，女朋友就内疚位。咁但系由内疚，哇，发觉咁样又发觉又陪伴住佢，系有个由内疚到责任，但责任到真系想开解佢。咁但系个男主角调翻转又想抛弃佢。咁嗰种前面系写得几好嘅。咁但系就李裕文艺片睇法啦，即 系 都系系啦，一定要你中意睇文艺片，细腻 deep 嘅，咁啊有啲味道。不过我嫌个 ending 有啲大美国主义嘅，即系你问我， 佢有咩可能唔系啊？ 系， 跳出嚟，开头我好投入嘅，我好投入两个，真系好写到好深，但最后原来都系讲佢有第一次行到出去，企起身，哇后边即系打晒美国国歌嗰只嘅， 佢系嗰个咩开球礼啊嘛， 系啊， 都开球礼，其实你睇翻波士顿爆炸案嗰套，佢最尾都有嘅， 系啊， 就 系 嗰度 咯，系啊。咁所以变咗就有少少失分咯，我就因为原本我 唔系佢一定系 落 落嗰度嘅，因为嗰度先系嗰个真实事件，即系大家见住佢一个、 啊、 一个即系咯英雄咁可以终于真系行到嗰度起来嗰样嘢啊嘛，咁你冇得唔落翻嗰度嘅， 冇错， 一定系 咁 处理 嘅。但系 so far 都 OK 嘅，即系肯定系 咁演出一定得啦，系嘛，即街难贺系嘛。 正啊！嗰、那个 仲个女主角，女主角系黑色孤儿嗰个女主角嚟嘅。 哦，系咩？ 系啊， 系 啊，系啊， 黑色孤儿 个 女主角嚟嘅、 哦，又系做得好噶。 咁佢地头痕噶嘛？点样跑啊？呢度？ 佢都肥嘅入边。 系咯。 咁佢肥都可以跑嘅。 冇咁似咯，我觉得系咯。 系。不过就有人话嘅，我记得美国系咪中国有啲影评家就话咧，其实佢可以真系搵个伤残嚟做，就好过搵个明星做。有人係咁樣嘅 comment， 因為佢就話呢套戲本身好實嘅，如果揾個真正傷殘嘅人，當然都要有一定演技啦。咁可能出嚟個感覺會仲冇，因為而家始終個粒星太大，即係突然間揾劉德華做呢個角色，咁人人都知佢係劉德華啊嘛。咁嗰個就即係嗰粒星係好戲，但係好似都唔係話 100% 代入到感覺。咁有啲人咁出，即係叫話都鬥喎，覺得個男主角交咗功課，即係好。即係佢做到啲橋底。 有冇人睇啊？如果咁，會唔會有人睇？ 我覺得嗱，香港唔敢講，但係美國好似票房差喎呢套戲，插嘅喎美國，即係插水嘅喎，即係美國票房啊。 其實我又唔知點解啦，即係其實可能係因為同期，即係其實佢唔係而家做啊嘛，早啲嘅，即係可能 好耐 係有好多其他啲大片咧， 即 係大家單都幾緊要嘅。咁變咗你相比之下，唔係同埋而家你唔好大家以為。即係鬼佬好有文化，其實文藝片咧，而家係比較上年紀嘅人先會入場。 係， 明白。 其實可能大鑊過香港啊。 知道，明白。係 啊，即係香港可能都係中年到都有機會會睇文藝片啦。 冇錯。 係銀髮族啊！我同你講，喺美國出現。 哇！ 即係你入邊係真係，因為老人院開 P 啊，點解全部都係？係啊，唔係真啊，我唔係講笑，真係真係真係幾大型嘅，係啊，大型嘅得幾緊要嘅人會先會睇，係啊，睇文藝片。咁我講嗰啲就再文藝啲啦，呢啲可能都 OK 嘅，呢啲就未去到。即 系 未到 我讲嗰套咧， 即系又啊机械机啊，阿磁力王嗰套乜嘢啦，又唔记得咗个名啦，我觉得即系嗰啲就真系全 咩海咩天堂之屋系嘛嗰类啊， 情 系 海 天堂之屋都好啲，系啊系 啊，情系海边之城哦，咩咩吉萨斯拜对斯系明白， 拜对斯唔系就喺灯塔嗰度啦，系啦，即系嗰啲就你就遇公公婆婆会即系会睇咯，系咯。咁你讲，总之系冇好惨嘅，而家系大家唔知嘅，其实你啲北美啊，其实嗰啲戏院啊，其实系靠卖炮谷为生嘅，唔知大家知唔知？ 系， 即系其实张戏飞咧唔赚到咩钱嘅，系，系啊，佢反而系靠你即系买下嘢食啊嗰啲，咁都系因为嗰啲几贵嘅买得。 嗯 咁但係啲鬼又幾肯嘅，咁你見到佢一盤二盤咁 啊，人人都拿一盤，佢哋 係啦，即係佢幾肯，即係肯定佢哋嘥錢喺嗰個食嘢啊、飲嘢嗰度咧，就多錢過嗰張飛嘅，呢個事實嚟嘅。咁其實佢哋主要係靠賣嘢食嘅，係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啲戲就經常你會見到有一啲好似盂蘭節嗰啲神功戲咁嘅情況啊。即系全院 空溜溜， 系满嗰啲叫全院满座啊嘛， 系全系满座空溜溜。 咁大家记得坐低前嗰声唔该谢谢，我惊有鬼掘一声，诶，点坐落我度啊？咁啊，即系嗰啲状态嘅。咁所以其实好难讲嘅，系即系你净系得啲比较大嘅片咧，就扯到票房咯。所以就系咁，系好难讲嘅，未必唔系套戏嘅质素嚟嘅，其实唔关事，有时系。因为同期咁，如果可能沙窝或者可能做紧，佢应该唔系要早啲噶啦，再可能系咪都做紧啲政治联盟之类嘅？咁你其实冇咧，你肯定除咗晒啲人去睇嗰啲，真冇得斗，冇得斗。 嗯， 系咯，可能系个期嘅问题咯，唔系个戏嘅质素，系 明白。 咁同埋又做過嗰個波士頓爆炸案啦嘛，已經 係啊，啱啱啫嘛，因為今年年頭先 係 同集波士頓， 咁你突然間咁點解即係咁多套用翻同一個題材嘅時候，咁當然會有即係可能覺得滯咗或者啲咁嘅感覺， 即 係同埋嗰套就幾緊張噶嘛，拍得你睇 係嗰套緊張拍法嘅，係 咯係咯，即係要快啲破到件案啦，咁真係拍得幾好，咁你相比之下呢一套就用一個。人嘅內心世界咁出發係好嘅，但係即係咁係咪冇咁吸引咧？相對係咪？即係對一般觀眾想娛樂嘅話就係咯，冇辦法，都係娛樂啫。大家係咯，就係咁啦。咁但係呢套好戲嚟嘅，係 啊， 係 好戲嘅。 好，咁仲有冇啲係新上喺下邊？快啲！ 十三啦，話新啲。 哦，仲有係未邊套？邊套？ 之後呢個武明大電影咯，《冬日樂園》咯，係嘛？ 我做咗啦， 系啊， 做咗。 哦，有冇咩歌名咧？ 呢套我冇冇睇。 我冇，我唔紧要。咁 O 唔 OK 啊？呢套嗰个歌名啲人，得唔得？ 即系唔 似乎就。因為咧，佢呢個咧唔係日本嗰邊畫噶嘛，唔係用翻嗰啲畫風。 芬蘭啊，我查過芬蘭嘅。 係啊， 即係真係鬼佬嘢啦。 係啊， 即係佢講第啲畫嘅，即係叽哩咕噜嘅。 咁唔係英語，唔係佢講英語，講係講英語，佢識講嘢噶嘛，原來冇明，我都係啱啱先。 唔係我知，但係我驚佢講外語啊。 都英文嘅。 但係佢好似香港有冇粵語配音喎，係嘛？ 冇。 咁呢度冇唔出奇啊。 系啊，冇啊，因为佢 唔多院做啦，都唔多院做，我场次好少嘅， 十一场咯，好似。 哦，咁好 揾嚟 指向啦，咁样。 系啊，冇 错。咁系啦，可能佢又唔系日本制作，变咗啲人又淡咗啦。 系啊，同埋 即 系唔系话 日本嗰啲人 佢呢个。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咁变咗好似变咗另一样嘢啦，系啦，即系魔女宅急便，诶，扯完都唔系宫崎骏嗰个版本呢，即系嗰时嗰套咧， 嗰 啲真人，系咯，完全都唔系卡通嗰个嗰套嚟嘅， 仲要好大个啊嘛，嗰个女仔十八岁咁好似望落去， 嗰个系，咁啊都仲系学生嘅，系咯，唔系细路咯，系咯，好过堂妹扮系咯，咪堂妹配音噶嘛嗰度， 系， 好邪，咪我 friend 就好中意睇首映嘅堂妹着埋同一件衫企喺隔篱嘅， 咁样， 系咯。 佢有嚟㗎嘛，那個女佐成有嚟香港㗎，係啊， 咪同阿庞妹企埋一齐。如果你系买嗰只碟咧，即系日本嘅，我唔知香港嘅，佢后边系有佢成个特辑，系讲佢去咗唔同地方嗰个首映礼，佢有影到香港嘅。 系 哦， 有影到啊，有影到个堂妹啊，都喺度嘅。 系， 即系我意思，即系我个 friend 去睇嗰场啊，即系嗰啲啦，即系喺 APM 嗰度嘅。 O K， 佢有影啊，有影香港嘅，佢有影啊，佢喺香港周围走啊，嗰啲咁嘅嘢嘅，即系嗰个特辑里边系咁咯。 好， 咁啊，咁冇办法啦，系啦，即系如果大家个情意结其实喺个日本卡通嗰度就冇办法啦，系咯。 系咯，但系如果我呢度睇。系咯，我依度睇第三，我谂住讲系大佛普拉斯啊，因为香港上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啊，其实我十三位喎，系咪应该？ 我即系正常啦，终于。 系啦。 正常啦，咁啊，其实坦白讲，香港票房就唔好话票房啦，系排片都好少嘅。 喂，咁头先冇名牌啦， 十四， 冇名十四嗰度排 个波， 系咪？系啦系啦，佢系十三。 十三个大佛 就系啊，得大得十三场嘅啫，你话一。 唉，冇办法啦， 一啱啱上啫，上得个三日都 系。你啲咩血观音都冇人睇。 系啊系啊，佢根本都系啊， 系咪先？ 都系炒啊！ 咁都有为英雄咯。 但系呢套真系正啊，大佛普拉斯，我真系想讲，系啊，即系头三啊，国语片今年 冇用嘅， 系啊。不过上礼拜讲咗啦吓，大家 台湾戏主要都系得九把刀 sell 到嘅啫嘛。 系啊系啊， 咪真系啊，系咪先？ 系， 冇错。好，跟住喂，跟住十五就要讲咯，因为到我哋嘅成龙大哥啦。 哦，呢套系喎。 系啊， 十五几多场啊？ 合理啊，佢中排片唔多噶， 廿八场 系啦，排片唔多噶，佢都合理噶，即系香港发行都睇淡噶，系啊。 系。 咁啊，国内其实都唔系劲嘅，你唔好以为佢叫国内爆啊， 唔系噶，系咯。 国内就其实早一个礼拜上咗，但系而家好似都啱啱十亿咁上下啦，即系整。 即系有做，亦都有人睇嘅，系咯。 有人睇系，即系不至于得几亿，但系就唔系劲咯。以成龙大哥嚟计，因为你谂下功夫如家十五亿，咁佢呢套都系得个，系啊，即系都好似而家六亿零嘅，啱啱都上咗十几日啦，系啦系啦，总之就扎啲嘅，系啦系啦咁样嘅，咁咯。咁就啱啱讲喎，因为呢套好科幻喎、 又唔系话非常好睇系真嘅，系啦，即系呢个就系咯。我哋因为我哋科幻节目，点都要讲下，系咯。 你咁厚道啊，我觉得唔得到直头。 即系如果我哋一个瑜伽嘅节目，我哋咪会讲功夫瑜伽， 系 咯，即系一样啫。咁样咁，即系你觉得唔止系唔得添啊？ 冇錯，我哋就唔得，我覺得。不過跟住翻啦，原來國內票房上咗八日嘅啫，即係我睇錯記錯咗。佢八日就三億啱啱。 係咯。 係啦，即係好普通 嘅 禮拜三。 衰就唔會衰㗎啦，咁佢因為可能個成本嘅嘢又唔係話真係好高嘅。 哎呀，咁唔知喎，話曬去曬 悉尼， 悉尼咯，我唔知。 算係咩啊？悉尼。 咁啊，都啱嘅。 即今時今日，佢都唔係走去啲好刁轉啫，你都係大城市。佢主要都係悉尼，即係雪梨啦，佢叫啊，同埋都係台灣啫，冇啊，都係兩個地方啫嘛。咁其實演員其實都唔多，都係拿住嗰係嗰十個八個人做曬。基本上我睇就覺得係一個特攝片規模到。我講真嘅， 係咁係直頭係咯，直頭差過點冇都。 唔係我講個規模啊，係特攝片咁即 係 咁其實成本有限啫嘛。係咯。咁點會唔會賴嘢嘅，係囉，係囉。咁我好衰嘅，睇特攝片嘅時候我睇女多嘅。你個女 sell 到我呢我好啲嘅。 我明白你意思。 係啦係啦。即當我睇特攝片我自己睇啲女嘅。 嗯。 好咁一陣會講嘅，所以唔使講咁詳細，一陣會長講。 長講係啦。 冇錯。好，跟住再落有冇。 有冇 返 優先 嘅。亞人囉，有優先囉。 就優先咯， 哦，但未正常嘅， 未正常，一月中先上，即係廣告派殺人事件 就唔係下個禮拜最正常， 下個禮拜正常，佢呢個 禮拜正常啦，好 四號咯，四號正 常，好啊好啊，咁啊睇咗再講啦，咁啊畫頭都 OK 嘅，睇畫頭就嗱個感覺，起碼我覺得嗱，我唔知有感覺嘅，即係我覺得起碼好過套 CG 動畫先 ，OK， 感覺上 唔係，因為 CG 動畫嗰陣 時 俾人鬧得幾勁 嘅， 嗰陣時套動畫俾人鬧得幾勁嘅，都我記得。 我抵佢㗎，係 啊， 係真係好差嘛， 係啊， 係咯。咁實質套真人版點唔知啦，下個禮拜再講啦，呢個係咯，呢個冇咩可以參考，係啦。我諗即係睇咗嘅人都未寫個咩，即係個 comment 住啦，最少係咪？ 冇錯。 咁日本嗰邊點㗎？好唔好啊？有冇話得唔得㗎？ 嗯， 即係 O 唔 OK？ 暫時未 知。即係鋼鏈就插到爆啦嘛！咁呢套有冇話又得唔得？佐藤健喎、 啊， 係咪？ 系， 冇錯， 系啊， 真 系見啱啊，真系見。 系咯，系咯，點得唔得？有冇話？ 即係啲前科都 OK 嘅喎。 嗯，唔知啊。 好，咁到時睇下點啦，係冇數據，到時睇下睇完啲人覺得如何啦。好，好啦，咁講曬啦嘛。好，咁以上啊，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你係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由你唔同嘅選擇。好啦，我哋開始講戲啊。咁唔需要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啊，熄機。好啦，咁講咩先？ 好 ，Coco 先啦，不如呢度真係好啊，係咯， 係咪先好嘢？ 真係好啊嘛， 真 係 好嘢，真 係好嘢。乜分分講啊，分分頭先冇乜點講啦，分分講下先。 好， 覺得點？ 咁啊，我覺得 Coco 咧，佢就好啱。 你睇咩版嘅？你睇咩版本嘅？ 我睇英文版嘅。 哦，你都係睇英文，不打咧？ 我粵語。 诶、欸，好啲， 我可以讲下粤语。 好，咁啊，分分讲啊，先英文版。 我觉得英文版，嗱，我特登拣英文版睇嘅，其实系。 嗯。 因为我觉得 个 歌唱啊， 系冇错。 咁我觉得睇翻原音咧，系应该好啲嘅。咁的而且确，我觉得个英文配音系配得好好嘅。同埋咧， 係好好，係我都係睇英文嘅。 英文佢係特登講到好似有墨西哥口音咁嘅，佢哋啲人啊。 係， 即 係 唔 係 正式嘅英文嚟嘅喎？係 冇錯，係啱。 你會覺得怪怪地㗎，其實。 係，你係覺得佢哋直情係墨西哥人嚟嘅，冇錯，你講得啱。 即係嗰種口音完全係墨西哥口音。 系，冇错。 我觉得，哎，好得意喎，真系。 佢个公仔个造型其实都专登整到系墨西哥感觉嘅，系啊。 系，其实我开头唔系好中意嗰个男仔个样嘅，其实系，我觉得唔可爱嘅。 唔靓仔，冇错。 系，由佢扮咗骷髅头之后，我觉得好可爱。 系啦，即系由咗块面做骷髅之后， 即系变咗只之后 咁样。好得意喎，真系，啊，真系好得意喎。 系 咯， 系啊，因为佢个鼻又大啲噶嘛，系咯， 佢重新演绎咗生同死个界限咧，我觉得用呢个解释俾细路仔听乜嘢系生，乜嘢系死咧，佢哋会容易接受啲啊，即系容易领略到啊，死原来都唔系咁可怕，亦都唔系咁可笑嘅嘢，同埋你要记住， 画个大花面咁样好似， 同埋你要记住你自己嘅屋企人。要挂住佢哋，咁我觉得呢个重点系佢拍得好好嘅， 系 咁 系啊， 到临尾佢咪啊翻翻嚟现实啦，咁啊唱最后咁咪唱歌俾阿嫲嫲听啦，咁样 系啊， 其实 唱翻嗰只， 我谂全 阿嫲嫲个爸爸细个唱俾佢听嗰只歌啊嘛，系啦， 全世界都知道嗰度一定会唱歌，唱翻嗰首 Remember Me 俾 啊，估到 嘅，俾阿嫲嫲听噶啦，但系你都会喊嘅，即系你都会受到感动，即 系啊，明知嘅， 知系咁嘅。但你都感動到你，我覺得真係好好咯，嗰度 好嘢啊！ 同埋畫面方面真係， 同埋呢套啊係一套卡通嚟嘅啫喎，唔係人啊，唔係 佢哋啲表情， 佢 哋啲 可以帶出嗰種咁嘅，係啊，嗰種嘅情感真係唔簡單。 咁咪係咯，同埋要讚嗰啲背景啊！哇，嗰啲背景真係靚到， 即係啲夜光色咧撞到靚啊，個陰間。 你真係一眼望落睇唔曬啊，係靚。 冇錯。 哇！嗰啲 你有冇留意佢嗰啲 texture 啊？嗰啲衫嗰啲好似灯衫咁样嘅。 系啊，啲歌好好听，啲歌真系好好听。 系，冇错。 系啦， 冇错。 咁 广东话版又点嘅咧？其实我想问下个配音同个唱歌。 我要弹一样嘢啊，其实。 弹一样嘢好。 我要弹开头嗰套家影短片啊 ，Fusion。好闷啊！我 关事嘅呢个系家影短片嘅问题啦。 系啊，佢冇，佢冇。 系而家好多人都查 点啊？点啊？点啊？点嗰套点？我 miss 咗啊，冇睇到嗰段啊，系。 哦，你 miss 咗系加分嘅。 冇啊，冇睇到啊，我唔知为。 好长啊，真系好长啊。 好长 啊， 好长。五粒钟就系。 咩嚟嘅话？ 屌乜？啊，分分讲。 啊，佢成半粒钟就系讲阿雪人仔点样去搵翻过圣诞嘅元素，俾嗰两个公主咯，就系咁啊，其实系。 因为佢而家咧成日咧，好似系用嗰样嘢吸引啲人入场嘅。 系，即系可能佢最，佢都好似冇乜信心，搵阿 Fusion 食我嚟吸客嘅。 其实佢唔系第一次噶啦，已经。佢唔系第一次做啊。 系咯。同埋我觉得呢套差唔多攞硬奥斯卡最佳动画咁滞嘅，我应该佢可以。 都有機會，係啊係啊，起碼有有。 好大隻，望翻轉頭，邊度我射過去，我真係諗唔到任何一度落去。 係 系啦，我就咁样。 因为分队嗰边咪收得唔好啊，我听到好似啲声嗰啲。 比较细声嗰啲。 系得 ，OK。 咪仲有啲收得唔好声。 可能我离开咗电话 ，OK。 系哦，咁样系。 就系大概就系咁样咯，吓。 嗯，系啦，咁啊，北打你睇过系广东话版啊，咁又点咧？咁咪讲嘅。 粤语就嗱，你问我佢啲粤语去配翻。 唔会有墨西哥口啊嘛，系咪？ 佢咪直译嘅，嗱一定冇啦，冇咗呢啲啦，即系第一细细啄一定啄唔到你搵墨西哥口音。第二对最大镬，佢咧唱歌，佢唱翻尹光嗰啲咁样，唔系嗰啲广东话歪音咧。 咩话？ 唱尹光啊！ 我系难顶嘅。我真係頂唔到啲歌，因為呢同埋佢最慘嘅粵語有個重點啊，因為粵語個重點係呢佢配得粵語呢字幕都掹走埋嘛 ,Queen version 嘅。係呀不嬲都冇㗎，即如果粵語版本呢 ,Queen 嘅直頭冇字幕。 我想了解下佢原本講乜都唔得。 係啦變咗唱歌呢佢你知佢嗰啲呢即係好似教會嗰啲填詞嘅。即係冇大眼填落去呢啲字。是啊即是教会那些不啱的嘛好西欢吞那些硬硬低落去那有时唱完好像唱乜我就真的嗲不到歌我都说我宁愿想看英文的不过呢嗱芬芬你啊即是有客我就你都知道我的时间就好睇的那呢我去到我想找英文找不到 是 啊我主动全部粤语系啊，我焗住睇粵語啊，冇計，我都唔想嘅。其實你問我啊，咁但係睇完你又問我咧，我又覺得配好似係，好似今次好怪許志安咁啊，揾 係啊， 好似 配嗰只騎呢，騎呢，騎呢嗰只係嘛？即其實 係啊，另外女仔係邊個咧？女仔好似係 女仔 得換字，唔係啊，有一男一女配嘅，都明星嚟嘅，細路仔，細路仔。哎我唔記得我睇返因為 原來總聽咁樣。應該係配老豆嘅係配老豆嚟㗎佢哋安 啦。應該配係呀配嗰個係啦配後尾知嗰個爸爸唔係爸爸太爺㗎嘛。 太 爺。係呀真太爺。 太公太公。 係太公太 公。太公太公。 真太爺。 咁睇呀大佬。 咪即係 我可以用個女聲配㗎就一定。 係呀女聲配㗎但係哎呀我都唔記得要放返。 會唔會欣兒之類呢 唔会啩，我唔知喎真系。啊，邓建明嗰度写，我 边位啊？ 邓建明即边个？ 邓建明咪中医听咯，但系中医听男 系啊，中医听喎。咦，咁唔系中医听，咁唔系啊，中医听配太爷，太爷啊。许志安就真系唔知喎，你问。哦，不过新年系咪都系睇粤语版噶？你我 新年冇睇， 未睇。 新年 中 医听系 配， 我唔系好分到。 唔紧要啦，唔 紧 要。 系啦，唔紧要啊，唔紧要啊。咁但系 都系女仔配嘅，应该。 应该系粤语配嘅，女仔听。咁而个托赖嗱歌就一定甩晒啦即係真係唔要唱乜嘅同埋个 feel 都一定唔及 音可以 係呀但配音话可以佢就都见到佢係有 twist 嘅佢唔係纯粹就即係将啲英文摘译咁佢都盡量想啱返即係叫做香港人小朋友即係代入返香港小朋友会讲嘅嘢啦即係你唔会话变咗好老积啊，讲啲嘢好鬼老土咁样，咁我觉得都叫做舒服嘅。咁但系咧， 又系嗰啲咩嬲嬲猪啊嗰啲啊，又有啲咁嘅字啊？ 又不至于，佢又唔系特登玩网络字嘅，但系起码听嚟顺耳咯，唔会话有啲好突兀啦，变咗好似夹硬书面语咁讲出嚟，咁好怪。咁佢有啲修饰嘅，咁但系因为已经冇咗歌嘅感染咧，我估唔到，哇！我老婆喊到反转。癫喊 咁样， 佢差唔多最尾我谂佢见翻知道真太爷，跟住太爷由张相。即将会消失跟住又即将会化灰嗰度开始嘅喊跟住继佢最后唱 歌。 好早㗎喇喎嗰度。係好早啊我真係我见佢喊我諗佢用咗三四个字。 唔係咁呢个劇情感人呢个係真嘅。 真係坚喎真心喊不过嗱我老婆嗰陣我老婆就我老婆想当年海低奇兵都喊到嘅咁佢呢隻。即係你要預佢即係 咁呢個唔緊要啦係啦係啦但係呢個感 但係個 point 係個觸動係佢凡人嘅 呢 啲係啦家人嘅觸動呢佢往往好 touch 嘅。即係你話愛情嗰啲好狗血嗰啲佢未必 touch 到佢。反而係一到佢啲家人譬如對家人嘅付出啊或者家人之間嘅信任。咁呢套好正佢就其實除咗講死亡。嗱佢死亡好正啦佢將個即係咁悲慘嘅死亡就做到咁熱鬧亦都咁具體化咗死亡係點。佢就出咗個幻想嘅世界即係俾啲小朋友知啊即係叫做好生動地講咗死亡呢個概念啦。咁但係第二佢其實講遺忘啊。佢就話佢好遺憾，咁其實有個對家族傳承嗰種精神啫嘛。咁呢啲好 touch 啊，即係尤其是即係我咁嘅 上下年紀，差唔多即係話都要諗呢啲嘛。咁 都就嚟 位， 就嚟傷啦，都 係。係啊，咁諗定㗎嘛，同埋諗下就係、是。你又會反思咯，如果你冇仔女嘅，你都會反思啊！我死後究竟其實有啲咩留低？ 記唔記得你咧？仲係嘛？ 係啦，同埋唔係話借親戚，我其實係咪做啲嘢？起碼我落到去會唔會叫做啊面對翻？究竟係咪醜咧？定還是做啲嘢係真係原來係偉人嚟嘅？做啲嘢係真係對啊人死留名嘅？咁你會有啲反思嘅，即係對於呢個人生係咪仲要追求自己享樂啊？係咪要追求自己揾錢得個揾字？ 唔係喎，即係如果根據佢呢個理論咧，即係只要有人記得你，你就會 傳 咧。咁記得你可以嚟咗 Facebook 啊，但係記得你可以係做衰嘢噶嘛？咁其實你 咁係， 即係你名流青史故事又好啦，做唔到就名即係。呢、這個咩臭名遠播啊！咁你都永遠記得你喎，啲人咁都一樣喎、啊，係、 咯。明白，即係曹操寧願做奸雄。 即係希特拉咁都唔錯啊，係咪？就記得啦。 咁係啊，你可以咁樣扭一扭，係啊，即係因為做唔到最終，不如做最奸，點都要。 都要有人記得你，原來係咁嘅。嗱，我覺得整體啊，呢個係寫得好過《與神同行》。一百幾十萬倍啊！呢、這個故仔，老實嗰句 啊，同埋佢最正，佢係啊，佢卡通得嚟，佢其實有主軸噶嘛。你見佢條線有隻靈獸一路追住佢，咁啊加啦，咁你加咗個藝，即係有個新角色出嚟，咁啊當然聰明嘅都會估到啦，因為估即係估到個太爺未必係佢後中嘅太爺啊。咁同埋呢啲小朋友通常一開始嚟險過癮，最後梗係同佢有親戚關係噶嘛。你好多。即係你之前幾套咩捉妖咁細隊啊，嗰啲好隻甲蟲出嚟又話原來佢爸爸，咁都估到係有啲嘢，咁但係就係、是、即係你好多嘢都估到，咁你估到最後梗係唱翻首歌，但係佢就做到個位，你真係估到，但 係其實個套路唔係一啲好特別或者好新嘅， 冇錯，唔係為樓而樓， 但係佢就講到你感動啊嘛，個重點係 咁咯，係啦，係啦。即係俾你估到， 佢唔係一個複雜嘅故事，但係講得好好，就係咁咯。有時 咁同埋精彩咯，即係佢真係唔拖唔成，亦都我覺得佢大膽嘅。第一，佢大膽小朋友講死亡啦。第二咧，以往嘅或者叫皮斯戲咧，佢都會計得好準嘅。佢定期會有小朋友笑位，包括可能有小朋友得意位，咁呢度都有，即係都有啲骷髏骨啊，啲眼跌咗落個口度啊，跟住只靈獸就跣低咗咁嗰啲衰嘢。咁但係問題佢擺得唔密嘅今次。亦都因為如果呢套戲擺得好多頓頓盡笑位， 即係佢唔係低能嗰啲啦，仲 係啦，你整體個氣氛你又會營造得冇咁好啊嘛，佢就平衡翻，知道呢集講死亡，知道係講啲咁即係比較咁深嘅議題咧，咁佢唔會搞到膠咗咯，即係變咗好突兀。 唔膠，唔膠又唔膠。 係咯，咁啊變咗，其實小朋友睇咧，你可以喺睇面嗰陣，咪就一個。死亡历险，你当入咗魔幻世界，历险完最后就有所成长嘅故事咯，你可以咁理解嘅小朋友。大人睇就发觉哇，好 touch， 可以好多发挥啊，就代表即系点样父子传承啊，点样亲情嘅建立啊，点样唔好遗忘家庭啊，等等咁样。咁你好多嘢可以自己对号入座 develop 落去，咁啊变咗几高咯，即系你。唔同人睇唔同嘢，個可塑性好高嘅， 層次好多， 係啦，你慢慢自己掘落去啊！你中意，可能你係一個媽媽，咁你會睇到好多嘢啊！你係一個啱啱就嚟結婚嘅人，你又會諗第二啲嘢，咁呢啲正咯，係啊！ 唔係同呢套戲裏邊嗰個CG啊，我好少讚CG，呢套裏邊個CG咧係好真實嘅，你睇下嗰啲玻璃杯啊，嗰啲嘢，你哋哇真係係因為嗰個公仔咁卡通出賣咗。佢嘅啫， 系啊。 如果唔系，我争啲以为嗰个杯系真 的，系啊，啱， 唔系讲笑，真系好真，好真嘅。呢度入边嗰啲 texture 啲衫 做得好好咯， 系 啊， 即系佢好似你以为系一个真嘅公仔喺度 stop motion 整咗佢咁嘅，真到咁嘅， 系， 但系真系以前未试过，即系以前咧个公仔系卡通嘅，佢哋会件衫都卡通埋噶嘛， 系。 同埋佢周圍啲嘢都會整卡通啲，咁但係呢度咧，佢將所有嘢都整到好真實啊，係啊，咁即係成個存在感其實，哇！我仲覺得好實在嘅啲嘢係，係係咯，即係你睇佢嗰個搭嗰啲吊車嗰啲，你覺得嗰架嘢係真嘅定係？你覺唔覺得？ 係啊， 你敢唔敢講？我真係想，我真係懷疑咧，我唔會呢套嘢係其實係 stop motion 嚟㗎嘛？系啊，我一路喺度谂噶，咁真嘅，点解真系？系咯，佢做到一个真系有个模型咁嘅感觉俾你， 系 好嘢啊！ 嗱呢啲以往你就算睇啲幾大 budget 嘅科幻片都好 ，CG 咪一睇咪 CG 咯，覺得。 嗯、 你唔会唔以为系模型嘅，个车系咪电脑嘅咯？啊，佢竟然呢套佢话俾我听系电脑，佢讲明咧系电脑，点解我觉得系真嘅？ 系， 哦，呢下嘢劲啊，真系，即系其实佢系进咗一步嘅，成个嗰、那个喺嗰个 texture 嗰件事上面咧， 系啊， 唔系讲笑，真系好嘢，真系好嘢。 系呢啲 polygon 好多可以运算到，可能系嘛，而家有 都唔止系电脑系嗰个。程式嘅問題，呢、這個肯定係同嗰啲做嘅人嗰啲好多好多關係嘅，好多關係。 有好多關係啊，技巧。 咁咩叫做好嘅 C G 咧？喺我哋嘅角度咧，就係即係睇唔出係 C G 嗰啲係好嘅 C G 啊嘛。 即係 C G I 嘛，即 係。喺一般觀眾尤其是香港嘅觀眾眼中就係一睇穿曬崩嗰啲起曬邊嗰啲，佢就話係好嘅 C G 啊嘛。一睇就睇得出係 C G 啊嘛。 系， 好奇怪，啱相反嘅。咁，咁所以呢套其實我覺得喺好多層面上咧都好正欣賞。咁同埋嗰啲歌咧，真係你一定要睇英文版，佢係唱得好好嘅，唔係講笑。我睇嗰陣已經覺得個中文版冇可能唱得到嘅， 真 係。 系啊，真 系 冇可能。 系啊，你搵边个唱都，你搵叶丽仪翻嚟唱都唱唔到，唔係講笑。你搵埋肥媽都唔得。 唔得。 如果你睇過原唱，你就知啊。佢哇，大佬呢直情係嗰啲。嗰啲黑婆嗰啲咧，其實肥媽都近噶啦，都近嘅。但你起碼要揾到全部人都係肥媽咯，你明唔明？ 佢應該係 咁嘅級數。 墨西哥人嚟唱啊，我覺得係，即係墨西哥。佢 個感覺係咯，個感覺佢可能唔係嘅，其實。但個感覺係個感覺係墨西哥人唱，冇錯，好正個 feel， 係。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睇下原版，真係好好。 真係推介英文版，即係原裝版本真係。 冇錯，冇錯，一特別要聽埋歌，一定要係。 有需要睇多。 你要聽埋歌，一定要係好好好好。就算嗰扮嗰個細路仔唱歌唱得好好嘅。 係啊， 即係佢英文版。 都唱得好好。 即係佢有一度冇錯 solo， 佢初初咪走上個台度彈吉他，好似佢冇個自信，咁咪就係好似初初係唸口簧咁，咁就佢開始越唱越起勁咯。哇！你～点样演噶嗰度？我真系觉得好难噶嗰度，其实系啊，好难，唔系讲笑，真系配得配同唱都好好，系系系啦。咁大家睇下呢套咧，我觉得呢套真系冇得输，系 冇错，值得推介啦。 我认为 好 睇过《与神同行》， 即系连你呢套都分钟入十大啦。即系你问我，即系如果你话讲外语片啊，系啊， 哦，呢个正常啦，正常， 系 唔止十添啊，我怀疑系， 系啊， 冇错， 系五外啊，最少都系。嗯，不过冇办法啦，系啦，睇下个礼拜实执香港做《与神同行》会觉得大家评价如何啦 ？OK， 好，就咁。 网上影评都系全部都系赞嘅，系啦，即系网上啲人睇全部都系赞嘅，系，即系未见到有一个，即系未见到有任何一个负评啊，系。 所以我都出奇地，哇！我冇谂呢套唔好睇啊，讲咩死咗啊落去嗰啲咁样。做乜鬼嘢啊，大佬系咪先？呢度同埋咁鬼肉酸嘅，整埋啲咩骷髅咁样。我初谂住唔好睇啊，我初谂住唔好睇噶，系啊。哇，唔系，点解越睇越好睇嘅喂？系咯，出奇啊真系。咁个肉酸嘅嘛，你知落对个个都骷髅咁嘅样嘅，谂下。 系，但系你睇下，你会觉得中意晒佢哋又。 系啊，嗰啲女人都系骷髅咁嘅样 嘅。系啊。 系咯，点好睇啊？系咪先？即係如果你怎睇造型嘅就係係啊，但係你睇落你就知嘅，係好出奇嘅同埋好乜大家入場啦，咁要講咩成龍啊？ 成龍啦， 啲咩機器之血係啦，呢個 Breathing Steel 係啦， 好勁啊！嗱，我即係開頭我估冇估佢咁科幻喎，咁嗱，通常呢啲嘢梗係都係有嚿嘢，咁嗰嚿嘢機器之血又講佢整個機械心。咁佢有啲血清咁我唔知嗰啲叫血定血清啊。我嘅理解就係血清嚟，即係唔係血清，即係叫做藥嚟嘅啫。因為佢都冇講話血型嘅，係人都打得嘅，咁應該唔係血啦。 你當佢好似啲納米機械嘅嘢。係 啊，所以我覺得等於藥嚟嘅啫。不過佢又話又整個機械心，咁我都算嘅。但我過咗過條界線，又點解會有飛船嘅咧？咁有飛船之餘，做咩有呢個激光槍嘅咧？跟住哇，佢入邊個科技水平，即係我覺得低温奶喎，直頭 咩低温奶 狗嗰只嚟 㗎啦！ 你睇下到升天 咩低温奶咁低啊！真係係 啊！再佢哇佢，但係嗰期阿成龍打個小米電話出嚟啫喎，即係佢真係即係 嗱， 嗰啲普通。 你呢一個可以解答你，呢、這個其實就係一貫中國人即係、就是、做科幻故事咧。其實佢哋就唔會去做嗰個世界觀嘅設定啊。即係你世界觀設定咧呢樣嘢就喺科幻，即、就、係、是、你其他作品咧唔需要呢一步嘅。即係你寫鬼故，你可以唔做，最即係起碼唔做都唔會話好大問題。其實嗱，其實本來所有故事都要做嘅 ，OK。咁但係其他類型故事唔做咧，影響未至於咁大。但科幻故事如果你唔做世界觀設定，你就會好似呢套戲咁，啲科技水平又唔協調啦。係 啦，唔統一，冇錯。 唔協調啦，我叫佢做。係， 冇錯冇錯。 即係你冇理由有啲人有好高科技，有啲人又冇科技。你唔係話外星人襲地球啊嘛？外星人襲地球當然可以好高科技又打普通科技啦，外星人又有正常。你明明有啲係大家都係人嚟嘅，咁點會有一方係有好高嘅科技？即係好高科技意思係超高科技，有一方咧就正常科技咁，講唔通嘅。除非你故事有解釋，佢又冇嚇。咁、你呢啲就係屬於一啲其中一種即係世界觀冇做好世界觀設定。其實個機械心要嚟做乜嘅？佢嗰啲機械血又要嚟做乜嘅？咁呢啲嘢咧，其實又會令到個人有乜嘢功能嘅產生？佢全部亂嚟嘅。 系啊，都冇交代嘅，我都唔知道。其实我睇完我都唔知道个机械心 冇交代都系一种交代，冇交代就系留白系可以嘅。佢又唔系，佢一时一样。 系啊， 佢唔系冇交代，佢有啊。突然间呢个就大力到可以推翻架车转头吓。但系嗰个又话咧系不完全体嚟嘅，咁完全体嗰个点？完全体佢系冇功能嘅。佢除咗可以自我复原，冇大力 复身咯，或者狼人咯，狼人复身系。 点解会咁嘅呢？咁最好笑就有一个冇嗰个机械心脏嘅，就只系吉咗一下，即系仲要冇过晒啲血嘅，佢即时可以再生，仲打低咗嗰个完全体咁。呢个系咩设定嚟噶？ 但我真系惊唔到啊！ 其实咧，你只需要好简单俾一个 bullshit 嘅理由，就系话嗰啲嘅机械血咧，其实喺唔同人身上会有唔同嘅反应，就讲完嘅。佢又唔系咁讲喎。 即系你咁样兜一兜都叫做系嘛？ 系啦，就讲咗啦，系啦，即系其实你话即系 Milton 啫嘛，个老豆生个仔出嚟，可能两个超能力都可以唔同嘅。 系， 因为佢其实个瞄佢只系 Milton 啫，佢瞄咗啲唔同嘅嘢嘅。咁你呢个都可以讲噶。佢话总之会俾嗰啲能力佢，但系可以唔同噶嘛。 系， 所以呢个隐形嗰个啊大力嗰个飞天咁，呢个射死哥都得噶。你可以话因为体质唔同咁样，你咪吹到咯，系咪？咁可能成龙其实系超级杀下人咁，咪唔同咯，系咪？系咯，咁啊欧阳娜娜又唔同，咁你冇得解嘅，因为唔同你同一个屋企都可以四个人唔同能力，今日你都神奇四侠， 系 咁冇话唔得嘅，即系你话咗佢有唔同人有唔同反应，咁咪 OK 咯， 系， 但你又好似佢又唔系咁讲嘅，咁你变咗啲嘢一时一样咁，系啦，咁仲要跳晒楼嗰啲人又点咧？点解后屘我发觉原来佢冇改造过嘅？咁即係普通人嚟嘅，你同我講嗰、那個。咁呢啲係超唔協調囉。係啦。係啦。咁我哋穿橋啊，唔怕講啦。咁頭先以上講嗰幾個係乜水呢？咁我話急咗一下又冇機械心，嗰係邊個嘅成龍呢？梗係。 直頭成龍本尊仲要最後。 咁佢就轉咗手仲即時生返出嚟嘅，可以即係咁佢個能力係超越曬死侍，超越埋阿 Wolverine 嘅，老實講。 係啦，因為死侍慢慢生嘛，佢就係、是、即係大概三秒嘅啫，就生出嚟啦，就成條前臂啊，前臂 佢生得快過阿 出曬 嘅， 係啦，一嘢就生出嚟氣球咁樣嘅，冇錯。 跟住咧，佢仲要大力過嗰個係 Eva 冇錯啦 ，Eva 咁係啊，咁跟住佢仲要大力過嗰個咧，已經變咗做完全體嗰個壞人， 係。 系啦，点解仲大力过佢嘅咧？咁我唔知啦，系咯。个完好啦，咁个所谓变咗完全体，即系初系唔完全体啦吓。 嗯， 咁嗰个就因为佢唔完整，但佢唔完整嗰阵咧，炸又唔使，你话即系撞佢，跟住佢推翻你得场，哇！佢已经系超人一样嘅 推翻喐架车， 系 啦。 好啦，咁边个先系完全体咧？就系、是、完全体就系、是、原来系阿成龙个女，即系欧阳娜娜。佢就原来就 制造， 本来做手术，将本来就死噶啦。咁但系呢个博士就将个机械心就装落佢度，吓， 仲光， 咁同埋打咗佢添。咁结果佢就复生啦，吓。 但佢冇心噶系嘛？佢有装心咩？佢净系打。 有装个机械心， 红色嗰个 咧。嗰个机械心咧就定人 size 嘅，OK， 我要。 佢都成人 size 点装到边度啊？ 系啊，金系个金钟系 会晒入 度。 哦，佢挖晒里面所有器官就应该得嘅。 咁佢挤落去咪跌到落个胃度，咪即系挤到去咪点？ 我谂唔知跌咗个胃噶啦，即系成个波跌落嚟，咁我唔知佢点样装啦，佢冇讲啦。咁就过埋嗰啲所谓机械血，因为佢好似系咪初初系嗰个博士自己打咗先，跟住佢再将自己血过俾佢嘛？ 系啊， 系啊 ，OK。 咁又无端端咧，又连啲记忆都过嚟帮佢做，我都唔系好明白，系啊，即系 我都唔明白， 即系你过血， 我真系唔知啊，我以为灵魂嚟嘅，其实系嘛，即系同你冇关嘅， 即系冇咁。应 该系另外再鬼上身嘅，即系应该第三层意义 啊。你话Angel Heart 啊，佢移植咗个心脏俾阿惠香移植咗心脏俾嗰个咩香型啊？ 系， 或者捐咗眼角膜之类嘅传说，大家听得多噶啦。即系话移植咗个器官嘅人咧，就会连个记忆都会移植，都听过嘅。OK， 系。 咁就捐血，我谂大家未听过啦，系嘛？ 系咯，未听过。 系啊，都有啲十字会捐血，跟住有人接咗之后就有嗰个人记忆，咁你应该仲听过啦，大家系咪？ 唔系你咁你有一次金意外咁你咪十几蚊几亿分钟你做场大手术咪即系冇 人有男人有男人有男人嘅血嚟噶嘛系咯咁好唔掂喎系咯我就未听过呢个连灵异节目都唔会听过呢啲系啊系啦咁当然嗰啲唔系普通血咁但系就算唔系普通血咁嗰啲系纳米嘅机械嗰啲点咁都唔关嗰啲记忆事噶即关唔关事啊嘛嗱你话佢传嗰啲艾滋病俾我就觉得正常。原来博士有艾滋病同生梅毒跟住传咗俾欧阳娜娜好合理啦、啊、乱咁过血俾人啦、啊。但是全记忆我觉得跟住 impossible 嘅呢件事。OK? 咁呢啲都係属于一啲叫做设定上嘅失误啊。 嗯。 係呀、啊。咁但係最好笑呢后尾嗰个唔完全睇即係嗰个大佬啦个坏人个大佬啦即係我哋叫佢做假黑武士定咩好呢嗰、那个真係大镬嗰个真係。佢话佢抽啊欧阳娜娜血即係俾佢自己就，佢話有個經過一個好嘅 chip 嘅過濾機就咧，佢就話唔會有個歐陽娜娜同阿博士啲記憶格咁樣。 係啊，會過濾，佢有嚿好似 Wouter 嘅嘢嘅擺喺度嘅，即係啲電視好似 Wouter 咁樣薄嘅，嗰場好鬼抽嘅。 咁跟住咧又好笑喎，佢係抽鬼曬歐陽娜娜血，咁你佢有個 percentage 喎。 係啊 係啊。咁歐陽娜娜幫佢抽曬血就唔死嘅喎。 係啊。同埋嗰頭抽血咁點啊？血管可以变咗空气嘅，咁你唔系嗰度抽有嘢要输翻入去先抽得嘅咩？就咁斋抽。 唔知啦，咁跟住早嗰、那个嗰、那个大佬啊出咗嚟同阿成龙你打嗰阵咧，佢话唔知话啲血倒流啊，咁血边喺边度倒流？哦，即系其实佢去咗部机度啫，唔系去咗佢度嘅，可能我唔知佢点样啦 ，OK 吓。咁总之啲血翻翻入去嘅欧阳娜娜嗰度咧，佢有只 research 咁影住佢，喺度啲 percentage 喺度升。咦，我以为佢系咪咁样波动炮咁储翻满？佢咪佢会变超人咧？即系佢之前系未醒觉咧，咁样我以为系啦，我点知佢就系冇嘅。咁佢冇，但竟然阿成龙有啊！ 系啊， 成龙就因为俾佢嗰支输血嗰支嘢吉咗啊！ 系。 咁其实有几多嗰啲血喺度咧？我想问俾佢咁吉一下。 系啊，即系好似当细菌咁啩，会唔会啊？ 即系艾滋病啊！ 中啦，咁样咁。 即系有艾滋病喺嗰度，嗰个针度。 咁不如吉埋其他啦。 咁佢就会即时得到超能力。咁你有冇搞错啊？咁我想问啦，咁点解欧阳娜娜佢由头到尾就系嗰个完全睇佢一啲超能力都冇嘅咧？咪即系有，佢有嗰个复原能力嘅。 系啊，瞬间复原咯。 但系咁多咯， 系咁多， 系咁多咯。咁啲大力啊，啲又去咗边咧？ 系咪要有翻咁上下？ 咁好啦，咁嗰个坏人就好笑喎。咁佢又话有咗佢嗰啲血，佢就可以复原啊嘛。但我见佢后屘都冇复原嘅。 系啊。 哦。 咁佢嗰啲咁照计，佢应该啲嘢生翻晒出嚟啦。咁佢又冇嘅。嗱，成龙冇咗，手都生翻出嚟啦。咁佢依然一边系机械咁样，咁咩意思？ 系啊，唔知咩嚟噶，但系最好笑，超人无端端咧，最后系夹手夹脚抌咗去打边炉啊嘛，即系佢无端端唔知个基地入边有个窝咧，系个边炉， 系冇错， 跟住打边炉， 打边炉嗰度， 佢真系去沙窝致敬噶嘛，嗰下系嘛， 沙窝冇打边炉啊， 冇我知，但系抌咗黑币落去嘛，第三集 系啊，但系嗰个边炉好明显系向紧某火锅店致敬多啲， 系啊，我真系过晒咯，即系呢啲全部过晒， 佢后屘仲冚盖啊，仲咪？ 系啊，佢仲要再要冚盖、钉盖，跟住再爆炸咁样，唉，真系唔。 但系佢都唔死喎，嗰个坏人都唔死喎。 系， 系咯，冇错。总之算啦，即系如果你讲喺科幻嗰部分咧，呢套戏系 fail 嘅。 系， 真係冇辦法，真係冇辦法係 fail 嘅，係科幻嘅部分。同埋佢咁好啦，頭先話邊個冇改造跳樓都唔識，嗰個就個女幹部啦。係， 冇錯。 佢個跳樓砰咁砸甩咗人家，即係好早笑嗰個車輪就啊 Batman 啊咁樣做啊咁樣。咁我初諗，咁即係佢都應該係改造人啦，係咪？ 係。 後屘竟然個女警即係著咗佢套衫係一樣喎，可以。咦咁唔通呢個係成龍踢屍肚，即係嗰件衫係俾到佢能力。 哦咁佢冇跳樓 喎。解釋過咁又冇講。 完全冇解釋，即係點呀咁樣。嗱咁呢咪欠缺咗一啲設定上嘅一啲嘢囉。即係你鍾意就講到嗰個人超人一樣。但其實嗰個人係普通人嚟喎。咁但係嗰個完全睇明明都講明啦，個個都想捉嗰個歐陽娜娜，佢又冇任何能力㗎喎。做乜嘢呀？咁你係識寫，你不如話佢將個秘密擺咗佢身上，唔係嗰個嘢擺喺身上都得㗎嘛。 係囉。 係咪係囉。唉，算數啦，我覺得呢啲基本上都係唔識寫呀，即係喺呢個科幻嗰邊係唔識寫囉，最少。佢其實都係一個當一個警匪故事咁樣去作咁樣。咁變咗就好可惜，即係原來即係中國人一寫咗科幻呢，又係喺呢個位度線翻。咁原來你搵人搏好啲嗰個設定先啦。 不過呢呢度有少少彩蛋講下。咁 同埋仲有就係嗰隻飛船啊，佢都提過。即係嗰隻好似 LEGO 版嘅 Star Destroyer啊，分分話。係 啊。LEGO 你仲話係細嗰盒啊嘛。 係。 細盒嗰盒。 得嗰幾廿粒砌埋嗰隻 Destroyer 喎，所以就唔似啦，所以就唔似 Star Destroyer 啦，就變咗第二個奇怪樣啦，係啦，係啦。咁嗰架嘢咧，佢的確冇飛過上太空，咁但係你睇佢嗰咁嘅科技咧，都冇錯啦，即係佢已經唔止係復仇者，即係嗱，你就算佢唔係星戰好啦，佢已經超越咗復仇者啦，佢係去到黑豹啊！ 系啊， 知道，即系似浮又唔知点样咁样啲。 因为黑豹嗰个科技仲高过 Tony Stark 嚟嘅， 系啊， 即其实已经系星战嘅科技嚟噶嘛。 系。 喂，咁你点样啊，大佬？咁嗰个坏人，其实佢只不过系一个咩受咗辐射感染嘅军佬，咁啊俾个博士攞去即系叫做个实验，想即系睇下可唔可以变做嗰啲强化士兵咁嘅啫。咁佢何德何能嘅？佢后屘搞到变咗黑武士咁嘅咧？咁佢好笑係咪阿芬妮話佢話其實佢係佢搶咗阿羅志祥咩屋企嗰啲軍火啊。 喔係呀。 係好似話殺咗佢全家㗎嘛。 係呀。 咁羅志祥真係外星人嚟㗎啦。係咪呢 都應該係 呀。完全係唔明喎，咁點解佢屋企會有啲咁嘅 Star Wars 一樣嘅科技㗎呢？ 係，如果唔係點會佢扮女人可以扮得咁完全啫。 我佢屋企係黑炮，明白。 係 呀。喂，罗志祥仲犀利过一个特殊能力，可以变女人。 系啊， 系 啊， 系咪开头做噶？唔系佢嚟噶嘛？ 咁 一开头见到有啲 嗰个女嘅，梗系唔系佢做啦。 初初开场先影完嗰个头，嗰个梗系真系女嚟啦。 都 等 住喺睇真 嚟嘅，女嚟啦，肯定女啦，肯定系女啦，咁跟住就无端端就变咗罗志祥，仲真系仲着住嗰件咁嘅红色渔网丝袜，你先恶顶嘅啫。嗱，咁呢个一定要讲啦，就是、网上咧有位。高人呢就逼咗套衫返嚟。 係。 好用咗幾多錢啦 ?16 定18萬啦。喂其實都係人仔嚟㗎係咪嗰個價錢係。 應該係啩。 咪因為好似係內地㗎嘛，咁即係唔係台幣呀。咁即係仲貴過港紙喎。 係呀 係呀。 係囉，即係20000港紙嗰分鐘等於。 唔止㗎。 唔止我就當你20萬啦，即係20000港紙逼咗件性感內衣咁就係，翻嚟仲傷咗一個架度，哇正啦！佢以為歐陽娜娜著過。 唔係，睇下先。OK， 係人仔，係啦，睇到係人仔。 係人仔啊嘛。 哦。 即係20000港紙有多啦，分鐘係咯，係16定18啦，記唔記得？ 十八 係啦，咁啊即係過20000添，咁啊逼咗翻嚟，跟住佢先發現咧。唔係嗱，佢冇呃佢啊！嗰件衫的確係電影道具，真係喺戲裏面嗰件啊！但佢就唔知點解，可能佢未睇過套戲嘅當時，佢就唔知道原來就係戲入面羅志祥著住喺身嗰件，就係、是、羅志祥著過嗰件啦！哇，恭喜曬，想嘔啊真嚇！咁佢仲話死火呢件嘢都唔知點再賣翻出去啦，咁樣即係點樣即係18萬咁 边个想买十八万罗志祥嗰件着过一件女装咧？系咯。 我都想欧阳娜娜呢边啊！ 咩话？欧阳娜娜着过咩？ 我都想欧阳娜娜着过呢件出镜啊！ 系。 系啊。哦，你又想啊？但系其实平时你睇欧阳娜娜出嚟，佢系着短裤喎。 系啊。 我唔知点解喺套戏入边咧，系中领兼夹，就算除咗对鞋都仲要着袜噶，我真系唔知咩事真系。嗱，佢有一个 shot 咧，系去咗俾个神婆催眠嘅，咁嗰度佢唔知点样咧，打我去心口又插咗一针，我怀疑嗰个 shot 系替身嚟嘅。系真系噶，佢又好刻意另外影啊。 系，净系影住个胸嘅。 系啊，跟住佢夹起身嗰阵咧，系冇，即系睇佢都系搞咗啲扭，但系冇影到任何嘢。我怀疑都唔知道会唔会系，即系佢系做呢套戏嘅，真系讲咗唔会露肉嘅。 哦， 即系除咗块面啫，就系两只手掌嘅啫，可能系咁嘅，系个板底都唔会俾你见到嘅，系啊，系啊，咪有最尾 NG 片段有见到，系有个 shot 冇着鞋嘅，系啊，但系套戏入边全程系哇密不透风，唉密不透风，系啦，争啲做凌波丽要系，系咁好彩都仲睇得两嘴，啊我 OK 啊。咁所以都还可以啊，但其他嘢咧系唔得嘅，套嘢系睇紧无面超人差唔多嘅啫。 即特技就一定就又打啦，咁同埋佢又话标榜话叫还原翻，即最早八十年代嗰只动作，就话唔玩咁多即电脑特技后期。 动作嗰方面我觉得 OK 吓、 啊，但动作我觉得 OK 都系头场咯，即头场枪战 OK 咯，但之后我真系瞓着。我喺入面系哇瞓咗好多次，因为嗰啲咧闷到都知道啦，大个咁嗰个人啊一定系佢老豆啦，咁、那个欧阳男咪细细咯，咁呢啲嘢兜兜转转又搞好耐，跟住阿罗志祥 咁呢啲佢好白噶，佢根本你一定估到噶， 系咯白晒噶，咁跟住又喺度走前前，咁你知罗志祥嗰啲又系做下巴啊嘛，咁跟住斗前，跟住又出咗嗰、那个有个。有个啊，嗰、那个头先未讲喎，新发人仲有条女啊嘛，有个好似 女干部， 个鬼婆嗰嘛，个女干部 系啊，女好似都有超能力嘅，你当佢系啊，都好劲嘅。咁啊，跟住咁啊，兜兜前前打咁啊，打上雪梨歌剧院咁，跟住有啲车追逐，哇，嗰啲桥真系又闷，同埋打到求其咯之后，其实之后场场都求其，包括 ending 都求其噶。佢上入嗱秒一秒钟已经冇讲，佢已经咩扮咗个嗰啲人就入咗个基地，跟住咪只抽， 咪个女镜头拍咗个女干部咯。 系啦，嗰部嘛，跟住喺嗰度只抽就咁拳头交打。 但系嗰个女警个打得同个女干部一样咁劲嘅，最奇怪就 系。系啊，系啊，同埋我又真系奇咯，你即系你话个发型扮得似行埋去喎，开门嘅，即系冇嘅，又唔使密码，又唔使剩嘅，乜都冇咁就开門。 我点解佢唔系阿罗志祥继续扮嗰个女干 部？唉、哎，包晒头，啲动作就直头 夹到佢哋，咁先好嘢啊嘛！ 系啊，你问我，即系叫头场就可能即叫做啊实啲，即系啱啱开波咁啊啲枪战，有啲车爆下，咁其余就唔得零嘅。咁同埋佢好，自从十二生肖已经跨啦，阿成龙系五千尺高空跳落嚟嘛，但佢开咗嗰个自己件衫唔知咩，跟住跌咗落个火山度，咁都唔知系跌落嚟打完关都冇事嘛，就系断咗只脚啫嘛，成龙。咁今次仲离谱，今次我当二千 嘅，所以我山帮佢兜一兜就得啦。 系啦，嗰个山兜一兜，跟住就跌咗落海，又冇事嘅。咁不过有得解，啲人就话因为佢有机器之血嘛，咁佢都喂，即系嗰啲叫咩断，嗰啲叫咩？ 系佢断 劲都可以重生， 可以生翻啦， 系啊，断劲都重生，即系切出都应该生得翻嘅。咁佢死咗咁啲肺冇水咁啊，生翻 鬼 逼翻出嚟咯，冇得解噶。系啊，咁我都怕啦，都 唔出奇喎呢样嘢。 系啦，咁啊，即系纯以动作计都闷，我真系坚唔瞓，即系咁恰嘅，即系成件事好淹闷，好拖拉。 动作啊，还可以啦，因为你呢度你都唔再预佢成龙会可以再跳楼嘅啫，嗰啲嘢佢冇噶。咁但系你话喺平地咁跳嚟跳去打咧，嗰啲佢都有翻晒俾你嘅。 系。 咁其实同埋我又要赞一样嘢喎，嗱，虽然你话佢渣，但系佢起码咧，佢其实有特技嘅。佢特技喺边度咧？就系佢嗰个，你头先话玩降伞啊，嗰度咧，其实咧，我以为佢揾个天台拍噶， 佢咪都系绿幕嘅， 系啦，即系原来佢都 P 嘅，咦，咁啊 P 得又都几似嘅， 系啊， 系啊， 系啦，即系你唔可以，咦，我又觉得，咦，佢呢个电脑效果好过与神同行啦， 其實佢好多你以為係實景位咧，其實佢都有。 係啊，我以為實景，即係我以為佢天台啊，你明白？梗係唔係半空，但我以為嗰個天台嘛，後邊藍天白雲咯， 借位咯，係 啊，我以為佢堅喺個天台度拍。咁咦，原唔係喎，原來係 key 喎，因為佢又 key 得幾似喎，咁樣係咯，嗰啲咯。同埋你話雪梨歌劇院嗰度其實都唔係真係喺上面打嘛，好似係咪分條話係嘛？ 佢有喺上邊打嘅，但係通常咧應該就係嗰啲好遠咁樣影埋去，咁淨係見到兩個人。 哦 okay、一近嗰個其實都係 key 嘅嚇。 照計影近嗰個係 key 啦，同埋咧佢咪有一度咧喺個。喺個雪梨歌劇院上邊嗰個掹住條電線咁樣咁斜落嚟嗰度咧，照計 嗰個係 key 嘅， 應該都係 key 嘅，係啦。 哦，咦咁，但我又覺得如果咁講，佢又幾似喎。 係啊， 即係冇話覺得係，即係突然間轉咗第二個景假嘅，咁又唔覺喎。係 啊， 呢啲位我覺得都 OK 咯，係咯係咯。咁但係你話啲嗰只太空船啊嗰啲就梗係唔得啦，嗰啲真係。系咯，梗系唔得啦，系咯。但有一样出奇嘅咧，我见到成龙着晒甲揸死光枪，我竟然唔觉得有怪嘅感觉。 我唔怪。 系啦，咁我就发觉其实佢原来可以摆落 Star Wars 度都得嘅，系比甄子丹更加自然 嘅。 系。系啊，咁啊唔该大家谂下，下次睇下边集咪塞翻去成龙度啦 ，OK？ 系。系阿 Master Jackie Chan 咁啊，到时啊。 系， 唔用剑嘅，咁又礼手掉一支吓 lightsaber， 咁佢又用打功夫咁啊。 系， 咁可能都掂啦，系，咁啊咁啦，系咯，咁啊呢套嘢就，我觉得点讲咧，即系叫做华语片，即系向科幻呢度迈进嘅一步嚟啊，始终都系，咁啊唔能够一步啊登到天，啊的确，系咯，即系大家回想一下，即系日本仔第一套。都唔係蒙面超人神樣出嚟啦，都有啲好騎呢嘅，即係一個日本佬着件超人裝咁好鬼流嗰啲咁嘅開始嘅，咁都係拍多幾套慢慢先摸到一個即係方向咁。咁如果你話呢套如果唔係太難睇，或者死得太慘嘅話咧，咁希望佢哋都會繼續向科幻呢個題材度即係繼續做啦。我即係我咁嘅意思啫，係咯。咁同埋你有阿成龍你即係叫做帶頭去。拍咧，咁就好過話，即係其實又唔係科幻片，以前唔係冇人拍，但係通常都係啲比較細製作啊。 嗯， 係。即係大製作咧，唔會向呢度諗咁。咁但係起碼而家都要有啊。咁同埋我開場我就見到好恐怖嘅，即係好多間公司嘅合作嚟喎，十幾間公司。 啊，十係啊，數過大概 十個。你哋出嗰啲 logo 咧，哇！你出完未啊？咁多嘅大部分，即係開場都出咗成七八個 logo 嘅。 你而家國內咧，啲人就笑咯。 跟住未完喎，跟住佢再字幕出咗十幾個喎。 系啊，因为而家国内啲戏系咁噶，啲人就笑国内快啲大制作戏嘅，就咁出 logo 出十分钟。 喂，真系唔系讲笑，真系。 系啊，系咁喎，套套戏而家你话都唔知边个系片主嘅，即系个个都话有份啊。太阳娱乐望落去又数熟面，有时系天下一，跟住天下一 冇晒 啦。 你一定要咁先至做到套嘢。 系啦，可能佢不值太大咯，因为而家即系个票房太大。 咁但系呢个我唔介意啦，即系当然呢个比较奇怪，但系唔系话影嗰套戏质素。咁如果你话有咁多人都。即係睇到我係拍科幻呢樣嘢，咁拍到大片方係有得諗嘅，咁都係好事嘅。咁你只係希望喂下次我估得寫好啲啫。係 啦，嗱呢度我講啦。 有時整死片都可以寫得唔好㗎，唔係一定淨係科幻片㗎，係咪先？咁 冇錯。 下次就要做好個設定嘅。其實又唔係話個古仔嗰度嗰個問題，係嗰個設定嘅問題。係下次做好啲，科幻片要做好啲。 呢度有啲彩蛋要講下。咁你知唔知邊個片咧？嗱，編劇就導演啦，導演就叫張立嘉，咁其實就真係新人嚟嘅，可以話佢之前又唔知拍咗啲都唔出名嘅咁知，咁就叫做拍過一套2011年就叫彈起咗，有套戲叫做我都冇人知係香港冇做過，亦都唔出名嘅，咁跟住後屘又揾到成龍，咁佢同成龍合作唔係第一鑊㗎啦，佢之前來有套咧叫咩啊 3D 嘅動作戲，唔知叫亞及魔叫。就由佢同阿房祖名做嘅，咁但係後屘因為房祖名啊賴嘢，咁冇上到畫啊收咗皮咁解啫。咁之前拍嗰套就係叫《給野獸獻花》，2012年作品，咁嗰陣時出咗嚟又叫做好評，咁後屘又叫做賣咗成龍堆，咁所以就揾佢得。咁佢又叫張立嘉，咁啊都你當四十歲到啦，都叫後生嘅啦。咁但係咧佢都有份編呢個劇，咁但係最大鑊咧估唔到呢套戲做個編劇。另外仲有個編劇，三個編劇，咁但係另外一個冇特別嘅，我估佢都係幫人哋負責寫埋個尾嘅啫。另外第二個編劇邊個呢？就係、是、你講成龍嗰個 partner 啦，得唔得？ 即係夏侯雲山啊，知唔知邊個？夏侯雲山即係你當 我見佢有演出添喎，即係睇套戲入邊邊個咧？ 咪、哦、就係成龍個 partner 咯， 即係就係個女警。 我、哦、你要知嗰個女警 啊？係啊，就係你話佢好似喂著咗盔甲變咗再做人嗰、那個，即係明明冇改造，但係原來咁勁，短頭髮咁樣即係成日兜旋。系啦，嗰、那个其实就系好有劲喎，佢个知唔知真正个名咧就客姓夏侯啊，叫夏侯云山 就系佢 ，OK。 系啦，咁而佢亦都系因为佢系呢个主导演嘅外长，因为咧《吸野兽献花》入边佢就系做女主角嘅，咁所以叫做啊带起佢 嘅演出我沒有，我冇疑问。 咁演出都 OK， 我赞嘅。系啊，佢演出 OK 啊，即系起码唔 系，但编剧部分我真系唔知衰喺边。 系啦，但系佢最大镬，佢做埋编剧呢个就大领导啊嘛，咁你谂下啦，即系花瓶位或者叫做咩咁样咁啊啱啊。 下次揾埋欧阳娜娜写啊嘛。 系啦，我就话不如欧阳娜娜写埋好过啊。 我惊写得好啲喎，系咯，会唔会啊？ 咁咯， 最少可能佢唔会俾再俾啲罗志祥扮女人啲嘢啲咁嘢出嚟啦，我惊，即系唔好揾啲咁嘅嘢，大佬真系。嗱，罗志祥扮女人同呢啲搞笑嘢，亦都系佢嘅点讲，系佢而家一个套路。 系 点讲咧？我觉得呢套戏有个问题就系、是、咧，佢哋其实唔系演紧戏里面嘅角色，成龙依然系成龙。 系 嗱，嗰、那个你话嗰、那个佢嗰个警花嗰个我唔知啊，唔识佢。 系冇错。 罗志祥其实继续系做罗志祥，即意思系做开嗰啲角色。 系冇错。 咁欧阳娜娜就冇咩做咩嘅，不过就都系其实佢都系做翻自己咁啦，我 但系做翻自己啫嘛，做翻个年纪咯， 大学生妹咁啦，系咯， 系学生妹。 佢冇攞个大提琴出嚟弹嘅，已经好唔系佢噶啦，已经算咁。即系我以为佢仲拉埋大提琴添啊，以为佢会系咯。咁但系好啊，系啊，系又好啊，冇又冇啊，系咯。咁啊，即系其实咧啲角色系好做翻个即系一贯嘅做一个嘢嘅啫，只系。唔系好系呢套戏入边一个独即系独特创造出嚟嘅角色咯。 嗯， 系。 嗯，吓，即系最独特都睇派哥黑武士噶啦。即系所有人武林平常系咁嘅样噶，我估系咪？系咯。咁但系佢个造型都差得好紧要，因为出场嗰阵未有一半机器嗰阵咧，其实嗰个造型咪系啲 Star Wars 啲 game 里边咧，系一个好似冇戴上半截头盔嗰个黑武士咁嘅样嘅一个 fit law 啦。咁佢亦都会带返嗰个咩 hood 咁样嘅嘢咁借返。咁其实一出场嗰下亦完全係 Star Wars game 里面嘅一啲嘅一个冇copy 嚟嘅。 嗯。 咁炸到窿咗，后面有一半机器嗰啲就係啲一贯嗰啲日本漫画入面啦。你或者你话似 Macross 入面嘅暴力派都係咁嘅啫，係咪一边机器咁嗰啲咁。 佢最好嗰啲。但係个背脊嗰度呢个尾龙骨嗰个位成条脊骨呢应该话都有旧嘢咁样。撑住个，即系佢唔系净系个背脊咁喎。 边个咧？你讲 咪嗰个华人咯， 系嘛？ 系啊， 冇留意噶啦，我系咯，系啊。咁啊，即系总之就系、是，其实唔系话好原创嘅，系啊。咁同埋里边咧有一样嘢好奇怪，就系、是、佢初头话系有个作家咧，就系、是、写咗呢本书叫做Building Steel。咁而開始佢哋呢個13年年後呢開始就點解佢哋會由佢身上開始佢哋入去想即知道返點解會知道呢個秘密。其實真係無聊到爆炸。佢竟然話嗰個作家係經過個神婆就偷咗歐陽娜娜呢個記憶而寫成個古仔。喂寫個古仔你作咪得囉。 係呀啱晒咁。同埋嗰一個場啫嘛，都冇乜講。嗰依條線弱到睇一睇嘅船，我都唔知做乜。 真係好弱， 無端端又關個作家，你作家一嘢係超喎。 佢開頭咧出嗰、那個嗱，要搞完一輪成龍，又即係又趕時間要去醫院嗰咁搞完一大輪之後咧，佢咪跟住先出嗰個字係咩機器之血咁。好啦，出完之後，跟住佢嗰個又打咗一大輪嘅。跟住最尾无端又出多次系嗰啲咩导演系边个？喂，边人做两次 opening 噶？上次蜘蛛侠我已经闹过一次噶啦。上次蜘蛛佢咪做完佢嗰个咁嘅即系自拍之后咧，嗰条片之后咧，咁跟住佢跟住又好似再开个场咁噶嘛？我已经觉得唔好噶。喂，你一直情仲要将个画头 cut 开两次咁样播两次，点解会咁？其实如果你淨係出咗个字就冇啫，跟住就会喺个喺啲天啊或者啲空位呢就会打啲导演名出嚟就算㗎啦。 唔会再咁样又整多次个 opening， 喂，咁你咪真系两个 opening 或者一个 opening cut 两次？ 啊， 呢个系好阻住成套戏嗰个开场嗰个进展，冇错，同埋呢个十三年前嗰段咧，实在太多嘢啦。 系咯。咁鬼死！ 如果你嗰度做一做，跟住就讲 O K， 哇！佢发生咗咁多嘢，先至无端端讲十三年后啊，大佬。 系 唔得咯？即系你会唔会占士邦做一大轮先至，跟住先正式先唱主题曲？ 先 系啦，占士邦佢可以前面做咗十分钟，但系嗰十分钟佢系一段戏嚟噶嘛？即系可能佢追车嗰阵时，佢唔系做咗好多嘢。点讲？佢可以长啊，但唔系做咗好多嘢啊。你冇理由搞咗好多嘢，已成件案咁样咁长，跟住你先至无端端开场，有冇搞错啊？你唔会咁样，跟住再打字幕，再唱歌，你继续落就算啦，咁就冇问题嘅。十三年后 OK 嘅。 系， 但如果你铺喺一个好似一个叫开场打一次俾你睇先嘅咧，就唔好搞咁多咁复杂咯。同埋啲複雜係無謂㗎。 係啊，嗰場喺即係佢揸車去醫院嗰場，成場 cut 咗佢啦。咪就喺個門口嗰度。 唔係，其實佢應該開頭快快脆脆做少嘢開場，你後尾回憶又好講翻咪得咯。你唔使 real time 㗎嘛？呢個唔需要 real time 嘢，佢係 real time。嗰啲無謂嘢佢係回憶。咁呢個咪放得唔係咁好啦，即係喺個故事 storytelling 呢樣嘢上面係囉。咁仲有最尾原來羅志祥真係贏晒㗎喎。即係你以為佢死鬼咗，不過都估到佢唔死㗎啦，一定係有啲嘢嘅。咁但係你竟然最尾話佢不過你都知道佢撻咗嗰個 DV 嘅，其實嗰度幾明顯嘅。 好 明顯。 咁你最尾就話原來佢根本就係嚟返嚟報仇，原來嗰個咩壞人就係殺咗佢全家咁樣。咁都 OK 嘅，不過即係，但你前面就講到佢傻佬咁樣。 係啊，直頭白痴咁啊，直頭。係 咯。 戇居居咁樣，咪咯。 即係講到就用翻 嗰個羅志祥 做開嗰啲神虛公子嗰啲嘢攞翻出嚟玩咁。其實呢個角色唔適宜太過下把嘅。開頭嗰陣，即係你可以佢其實有少少搞笑，或者你以為佢流可以，但太犀利啊！你會搞到你後尾講到佢勁咧，你唔信啊。 嗯， 冇錯。係 啊。咁變咗各樣嘢都有好多即係 冇咗 沙石㗎啦，其實係 咯， 係咯，真係我真係睇歐陽娜娜就冇嘢 嘅。不過你知啊，歐陽娜娜就即係佢個背景啦，你知啊，好猛㗎喎。咁咧其實佢係歐陽菲菲，佢姑姑係歐陽菲菲，得唔得？咁佢家姐咧， 唔係簡單講啦， 歐陽莉莉。 簡單講啦，佢老豆歐陽龍就係歐陽菲菲個細佬。 冇錯。 OK， 咁亦都係 歐陽龍 任咧。其實是台北的好像都是議員來的，現 在直頭市議員，台北 議員沒錯，他亦都是他明星來的本來，那他亦都總之他跟很多製作公司亦都曾經在裡面真有做過，其實是即真的是怎麼說，即有一定的江湖地位的 演藝世家咯，是啊，真的 我只可以說他江湖地位的， 是沒錯， 我不可以說演藝世家，因為其實他怎麼說呢，即我唔會用演藝世家嚟形容嗰啲香港嗰啲咧，嗰啲咩星二代嗰啲嘢，我覺得唔適合嘅其實，咪因為佢哋冇乜他能嘅，你明白？ 係明白。 佢 mini 啊，因為佢老豆係邊個？ 或者喺個娛樂圈入邊， 咁所以佢有得做嘅啫嘛。咁演藝世家通常嚟講緊嗰啲係真係各有出色嘅演出嘅人 啦，唱歌劇啦。 即如果你話拉關係嗰啲，嗰啲咁嗰啲，我唔承認嘅，唔好意思，佢有得刀啊，因为佢我家姐刀紧啊，或者佢有得刀啊，因为佢老豆老母系边个嗰啲算吧啦。咁但欧阳娜娜自己系拉大提琴嘅， 系啲呢个啲系啦。 即系你都话佢系一个音乐家嚟嘅， 嗯， 唔系讲笑嘅，真嘅。 佢未出名嗰时系音乐家嚟先， 唔系话佢玩有玩啊，就系有成就嘅。 系啊，好细个已经 冇错攞奖啦，系啊， 演奏级攞奖。 冇错，咁呢个真嘅，呢个真事嚟嘅。 系咪台湾人嚟噶？其实系啊，佢唔系国内人嚟噶，系啊。 台湾，佢呢套嘢根本都系拍系台湾成个系台湾嘅班底啦， 系咯，台湾班底， 班底啦，好明显啦。咁你所以你都睇到呢啲都系啲岛国风情嘅，你睇到呢个女系，你睇佢都系似嗰啲，即系嗰啲头发唔使梳嗰啲咧， 系 黑黑地咁嗰啲咧，系咯，应该系着翻件着到夏威夷咁样跳嗰啲舞嗰啲咁嘅look嚟嘅，你觉得系？ 咁我只套戏又着得多少少，系啦，咁就系咁嘅啫。咁所以就如果大家 buy 个女主角嘅话，就会睇得舒服啲啦。咁样， 冇错， 系啦。咁但系除咗女主角之外，我就麻麻地啦。其实一般啦，系啦。不过都 appreciate 即系有咁大嘅制作会向科幻呢个路线走，就系咁咯。咁就希望佢哋唔好停咗，即系就算呢套戏点都好，继续 keep 过嚟啦。咁啊，可以一套做得好过一套嘅，系咯。 系， 咁亦都可能有一啲现成嗰啲写得好嘅剧本或者小说，其实可以即系攞嚟拍啊嘛，系咯。咁但系就用翻一啲即系大制作去做，其实已经 OK 嘅，系啊。 嗯， 唔系讲笑，真系其实国内都有啲写得唔错嘅，好多写得唔错嘅科幻小说，真嘅。即系咩啊？北京接谍唔系接埋啊？ 系。 你接埋系， 啲 接 埋 其實唔錯嘅，係啊，即係如果有人肯投資嘅拍，其實呢啲係好嘢，咪攞獎啊，大佬嗰度咁輸，大佬係，咁係咯，咁但係嗰個三體咧講咗咁耐，其實有得睇未咧？ 係啊，你真 係 唔知啊， 你停咗工啊， 好似 係， 好似停咗工啊， 好似 係咪拖四幅鐘啊？ 好似停 咗工 啊，係好似 停咗咁大鑊， 係啊，係啊，翻唔到啊，係。 都唔知點解會咁嘅， 但係北京接諜係咪拍咗啊？ 第一部就冇武宙戰爭啦，即係全部喺地球同埋比較近代發生，所以都冇乜難度啊拍出嚟係咯。但係都唔係啲大筆值片嚟㗎，所以變咗唉好多問題係咯。咁所以就希望啲即係大製作可以有時 pick up 翻一啲本身都係有一定即係。寫得好嘅故仔，咁咪 OK 咯，咁咪得咯。咁但係好奇怪咧，大製作就自己寫， 係， 佢就以為自己寫到，唔得嘅。你嗰科幻橋其實係先係最難嘅，係，係啊。我哋一陣會講嚟講黑鏡，大家明嘅，係， 哦，冇錯， 係就係咁啊。咁啊，好鼓勵大家即係係拍科幻嘅係好嘅，但係就要揾人做好個設定或者點樣，或者直接攞一個好嘅故事去拍咁就得，係啦。咁但係就大就哇大製作咁先得嘅，係咯，係咯。因為往往就小製作就搞科幻，咁點搞啊？出咗嚟唔 cheap 都唔得啦，係咯，就係咁啦，係咯。咁呢套我覺得 good try 嘅 ，OK 點都 OK， nice try 係，係就係咁啦，就係咁啦。 咁啊，差不多啦，係嘛？ 係差不多，仲有一套好緊要嘅未講啊，係咪？不打走先。與神同行啊！ 系喎，咁啊冇啊，我好想听啊！ 系啊，听啊，系咯，咁我啊唔中意嘅，系啊，唔好意思吓，即系呢套其实不如不打讲下你喺坊间听到啊，其实有冇人写咗文先？暂时定未先？ 其实就 香港 咧，因为我识嗰啲影其实就未出嘅， 系即系要 hold 住系嘛？ 系啦，因为始终首映其实一月二，我会去睇嘅，一月二先首映，即系官方首映。咁所以其實就 hold 住啦，總之 係啊，總之 hold 住啦。咁我哋自己人講就話膠膠地，咁啊話 啲地㗎啦，唔係地㗎啦 嚇。劇本就好狗血㗎嘛，即係又係嗰啲即係嗰啲韓式啊，即係韓式 冇錯 風格啦。咁又唔好諗住咁認真咁咯，即係好似小即係青少年向，又即係啲劇本好粗疏嘅啲劇情咁樣咯，即係呢個又普遍。 其實你話佢係青少向冇辦法，因為佢其實係一個網絡漫畫就改編真係 嘅， 但係佢網絡漫畫係好嘅喎。 係啊，我哋初初諗 呢套戲係冇跟嘅， 網絡漫畫改編嚇、應該嚇、都係個網絡漫畫有啲問題啦嚇，先、搞成咁啊。但係唔係我哋睇翻漫畫都唔係咁嘅。 好好睇喎，漫畫係啊， 即係正嘅，明白？ 唔係佢網絡漫畫咧，你就唔好諗好似即係日本漫畫，佢畫得好簡單嘅。即係比阿咳神佬仲再簡單啲嘅。係 ，OK， 係啦，用啲單線畫出嚟，跟住上單色嘅啫。咁但係咧，佢真係賣故事嘅，所以你唔好介意佢即係畫風，即係你當嗰啲分鏡嗰嘢都唔得嘅。OK， 因為佢唔係嗰種日本漫畫。 系， 佢纯粹讲故事嘅啫 ，OK， 因为系即系手机睇咁嗰啲，咁但系个故事系好嘅，佢就将咧地狱咧就写到咧，好似其实另一个同我哋一样嘅世界嚟嘅啫。 嗯， 咁系点嘅咧？就瓜到老衬之后咧，原来就搭地铁，就地铁收咗车就咧，再搭嗰啲地铁就原来落地狱嘅。 系， 佢真系喺地铁站搭嘅。 OK， 系个真实嘅地铁站等车嘅，好好搞笑嘅。咁佢車裏面嗰啲就係、是、其實就係嗰日死嘅其他人啦。咁佢又唔恐怖嘅，其實個人都係正正常常嘅啫。 但系就老人家多啦，当然，因为老人家即系死会比较多啲。咁佢跟住咧就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就咁个男主角咧，亦唔系咩消防员嚟，其实系一个中年嘅一个一个文员咁嘅啫。 哦 ，OK， 系啦， 就系车太贤啦，系嘛？ 即系佢叫个名嗱，呢套电影咧，其实全部角色都系攞翻个名嘅啫。系，其实都我都几大分别噶，喺即系如果你睇到个漫画，其实最似已经系嗰、那个嗰三神官里面嗰个靓妹噶啦。 系。 我暫且叫佢三神官先啦，俾我的感覺其實都就蒙面超人 Black 入邊黑妖幫嗰三神官，兩男一女係嘛？一個特別矮，不過嗰個三神官特別矮過係個男人嚟嘅，呢度就特別矮過係個女咁解啫。係咁而喺個漫畫入邊咧，佢哋係會變身嘅。 O、 okay. K， 但佢就由時裝就會變咗做古裝嘅，即、就、係、是、當佢哋用能力嘅時候咧，佢會變翻做古裝嘅。 O K， 係。咁而佢嘅地獄咧係非常現代化嘅，咁去到竟然落咗車咧，佢嘅機場咁點解有人接機嘅？喂，阿乜乜先生咁樣，有人嗌嗰個主角，咦你邊個咧？我唔識你，誒你梗唔識我啦，我係你個辯護律師，啲點解咁我有辯護律師？嘿，你唔知嘅咩？你嚟緊就會接受七個阎王嘅，即係其實嘅審判啊！佢呢個每一個人都要嘅，係啊。咁佢話其實佢又派嚟嘅啫，佢話唔知問咩有錢人，所以自己揀啲好律師。咁佢就仲笑嘅，或者好律師其實同嗰個官係 friend 嗰啲咧，其實佢都冇話阎王嘅，即係總之話有官啦，要判啦，咁其實落嚟要審你一輪咁樣，先睇下你個去向咁樣。咁跟住佢仲有一個私家車上車喎，有安全帶喎，即係現實世界一樣嘅啫喎，咁亦都有個律師樓嘅喎，即係咁嘅喎，同呢度嘅戲好唔同喎，佢根本如果你拍真人版，咪應該。咪喺翻正常个城市拍咪系咯，不佢话俾你听，而家呢度系地獄咁啫嘛，或者你咪转下啲颜色灯光啊，蓝色啲、绿色啲，咪话地獄咯。其实咪又系嗰度嚟，即系应该系咁拍嘅。如果你根据个漫画，但系呢套戏就唔系啦，佢就将佢完全扭曲晒，佢就真系落到去变晒古装，变晒即变翻一个好似奇幻世界咁，一系沙漠，一系咩，唔系咁嘅完全。 好 奇咁佢只係嗰三個帶佢落嚟嗰三個人呢係即係着時裝嘅你只可以講咁就套真人版就怪啲佢啲衫嘅成咗似林峰嗰啲嘅即係嗰啲咩不速之藥嗰啲呢咁但係其實慢慢入面呢佢哋只不過係着西裝嘅啫佢哋唔係怪嘅連嗰個女都係着西裝㗎係 一樣 嘅所以我唔知嗰個係女定係仔嚟㗎即係我意思係慢慢入面 Okay. 因为佢直情着裤噶，就成套西装噶。不过佢阿不阿阿新苗好似话佢里边嘅系种丫头嘅。 系啊系啊，所以 咁啊，即系佢系女啦，即系其实佢都系女啦。咁啊呢个真人版就明显啲嘅，佢系着件行政装咁，但系即系你当系裙咁啦，佢亦都系着高，即系只鞋系女装嘅。咁你睇得出佢系咁明显啲，佢系女嚟嘅。OK， 个真人版就。系咁其实咧都几大差别，咁同埋仲有就系呢个主角到底同另外嗰个军佬，佢系咪一家人嚟嘅咧？到底原著我又唔知，因为佢好长噶，唔系即系唔识嘅， 唔识嘅， 即系另一个人物系啦。咁而佢呢个真人版咧，就夹硬话佢哋其实佢系两兄弟嚟嘅， 系。 咁仲有一个共通嘅老母，仲要系哑嘅， 系。O K， 即系夹硬将佢连成而变成咗一个。family 故事嗱，咁你谂下几惨啊！呢个老母前后死咗两个仔啊，佢里边亦都系笑话 Saving Private Ryan 嘅。 嗯 ，OK， 佢有咁讲嘅，系即系话佢好惨咁样，即系死晒两死晒啲仔，即系等于吓死完一个死埋另外一个吓，咁系咪呢啲咪耍狗血？ 系 吓，咁亦都喺度卖紧一啲即系我认为系好左交式嘅亲情啊。 系，明白。 嗱呢样嘢咧，佢系承继咗《斯大列车》嘅。 嗯， 或者咁讲，你如果一路睇《斯大列车》《军舰岛》，就到咗呢一套，其实佢都系卖紧呢样嘢。而呢一样嘢，其实佢系将一个我点讲嘅咧？阿新年，你不如你读翻出嚟。 即系先啊，系啊，你话韩片多次以呢个家族利益集团吓、啊，就混淆呢个孝道同亲情。就係、是、取悦呢個大眾，咁即係如果你係一啲頭腦簡單或者係啲啲啲腐乳啊 咁咧你就會好中意呢啲嘢嘅。 係啊，喂，即係其實佢混淆啊，即係你講孝義嗰啲，咁啊梗係好嘢啦，係咪？但係佢其實實質佢哋採取行動嘅原因，佢因為係一個家族嘅呢個利益 集團體。 嗯。即係利益團體啦，即係你我其實我哋嗰時講先係即係講過一次嘅，即係其實個主角爸爸要救個女，其實個女咁同佢一樣有做嘅，佢係其中個閻王嚟嘅， 嗯， 哦， 咬住支波板糖去審個主角嘅，係， 哦， 即係勾佢脷筋嗰個，有出嘅，係呢個好多屍殺列車嘅演員嘅，一陣先講，咁屍殺列車就係咧，其實你係救個女啫嘛， 嗯， 咁你救個女就講到大仁大義。关咩事啫？其实因为哥系你个女，所以你救佢。 嗯。 其实其他人一样有屋企人噶。 嗯。 你可以牺牲晒成架车嘅人、哦。你认为呢个系一个正义同一个正确？ 嗯。 诶，唔系啦。但套戏就会讲到好似系咁样。嗱，我亦都系欣赏《尸日列车》拍得好睇嘅，但系咧，嗱，我分得好清楚噶，我唔认同《尸日列车》入边讲个价值观，但系我觉得佢拍得好睇嘅。我俾佢好高分嘅，但呢套戏咧，我既唔认同佢嘅价值观，亦都唔觉得拍得好睇嘅。即系其实两样嘢分别俾翻嘅，我会 OK。我唔同其他嗰啲人咧，我觉得有好多人咧中意呢套戏，系因为佢中意佢讲嗰样嘢噶。 嗯。 跟住佢就会将嗰啲特技啊，同埋所有嘢，就会加晒分嘅。 系。 嗯。 其实呢样嘢如果系论佢个 storytelling 或者特技系唔得嘅，我认为系 OK。咁好啦。咁啊，仲有啲咩？咁不如阿新年，你读下嗰几句嘢啦。系我都唔记得我讲过啲乜嘢。你不如你照读出嚟，实际啲。呢个就系我对佢哋网上咧台湾嗰边有人嘅一啲嘅评价。咁佢就嗱，我直情觉得佢收咗钱嘅。O K， 即系佢咁嘅讲法，呢套戏系100分嘅。O K， 咁佢讲呢套戏甚至乎高度咧。是赢晒你之前嘅所有嘅宗教片啦，即系包括你讲耶稣啦、佛祖啦，甚至乎即系之前讲过嗰、那个基佬卫啊，同阿蜘蛛侠嗰套叫乜鬼嘢话？西兰 西。 哦，系啊， 真 系。 佢话咧呢套 马田史高西斯。 冇错啦，冇错啦。佢讲到咧呢套戏咧喺宗教电影上最高嘅作品，佢竟然够胆咁讲。系啊，竟然够胆咁讲。咁佢就话咧。佢里面呢係好用咗好浅白嘅方法呢就令到啲观众呢睇完之后就会好想去做一个好人喎、 哦。係。 係。就咁样讲嘅佢 ,ok? 咁而里面嘅特技呀、啊、就比美荷里活嘅超级英雄电影仿佛呢就可以睇緊超人啊 ,Iron Man 咁样喎。我照讲嘅咋，我照讲嘅咋，系啊，唔系我讲啊，即系台湾有人竟然，即系当然都系一啲女性嚟噶啦 ，OK？ 哇，我听到我真系唔系啊嘛 ，OK？ 你觉得好睇快嘅，但你话呢套戏嘅特技可以媲美嗰啲戏，我同你讲呢套嘅特技系媲美每个星期日做紧嗰套蒙面超人飙啊！你唔信你自己入場睇下啦，下個星期大家。 係你話佢啲特技差過航魔的，親情差過。 咁佢差過航魔的唔係 key 噶嘛，真人做噶嘛。係。係嘛？佢 key 啲光佢啫，起碼馬明被實打㗎。 嗯。 係。係嘛？好啦，論親情如 何？你話差過《溏心風暴》啊嘛？ 差過《溏心風暴》三。 係。 唔係差過《溏心風暴》，《溏心風暴》一二我都唔好嘅。 OK， 但大家可能冇睇《溏心風暴三》咧，佢系有好多细节位去讲佢个屋企人个感情嘅。 嗯， 以电视剧嚟讲，我都系好过晒之前嗰啲，即系如果我纯粹以 TVB 啫吓，系、 嗯、 我系觉得系写得好嘅。 嗯， 我冇谂过噶，我初谂住唔睇嘅呢套嘢。 嗯， 系啊，佢竟然系可以。讲到屋企人里面嗰啲感情嘅嘢系，哦，我觉得佢写得几细致嘅， 嗯， 系以往嘅电视剧系少有嘅，以前咧可能你要睇日剧啊，吓，你先会见到嘅， 嗯， 即系点解嗰个人会咁样做啊？点解呢个人要做人小三？以前边度有嘅啫？李佳芯咪做人小三，咪做人小三，狐狸精咪有解嘅咩？因为天生嘅贱咯， 系 咪啊？唔会解噶，唔系，佢都系慢慢讲俾你听。 由点样由一个密实姑娘，另一方亦都唔系色魔，亦都系一个好爱屋企人嘅男人。佢点解呢两个人可以搞得埋一齐啊？中间系阴差阳错，系复杂到你唔会谂到嘅。 嗯。 而呢双方咧系已经极力避免大家去发生呢件事，但最后都发生。喂，你有冇睇过一套无线电视讲嗰啲咁嘅嘢？ 嗯。 你睇过未？我未啊。小三咪一出现咪小三咯。 系。 嗯。 边度解嘅啫？以往咪好多套咪李佳芯做嘅咯。 嗯。 佢都话。点解唔知乜接身系呢啲角色嘅？喂，原来呢啲角色写得好系可以好嘅，即系如果佢有血有肉讲，点解佢自愿成为小三啊？你因为佢冇乜就变咗一啲好定型角色，都小三咯、狐狸精咯、剑客咯，佢根本就系想嚟抢钱咯，咁全部变晒呢啲嘅。嗱，呢啲或者喺《溏心风暴》一二你可以过到骨，三完全唔系呢个 level 嘅嘢。 嗯， 系啊。如果大家中意睇亲情嘢，我反而觉得《溏心风暴三》原来比到出奇地， 嗯， 系我冇谂过噶呢样嘢。咁当然睇入戏院计咧，就梗系 Coco 啦， 系， 嗯， 系咯。嗱，有人讲到你啲咪冷血嘅人咧，先会觉得呢套戏唔好睇，唔系啊。但我觉得 Coco 好睇，请解释。如果我系冷血嘅，我唔会觉得 Coco 好睇。 嗯， 其实系佢嗰个中间个价值观嘅问题嚟噶。我头先开场就已经讲过，其实你嗰套戏。是不是 universal, 同埋你呢个是不是一个世界嘅价值观 嗯。 Coco 嗰阵就是。但是呢一套与神同行呢就其实唔系。呢个其实是好韩劇式嘅价值观嚟嘅。你如果你等于你如果唔睇开日劇呢你睇日本戏你都觉得哇乜咁慢嘅乜咁样。唔系其实日本戏有日本戏嘅价值观嘅。而韩劇有佢嘅价值观嘅。咁如果我哋不嬲都唔系好睇开韩劇嗰隻呢其实我哋好难接受呢套佢嘅价值观 嘅。 我哋睇开韩片就有啫。咁韩片就以往即系佢都 都 要点讲虽然佢呢啲价值观系有喺度嘅。同埋佢以賣家族关系呢样嘢呢其实佢从来都系佢哋嘅即系賣点嚟。咁就以往嘅发挥最少即系例如你睇韩流怪客我觉得佢嘅发挥做得好嘅。 系， 吓，同埋我又唔觉得韩流怪客有左交嘅， 系， 定系当时未左交，未换呢个左交总统啊嘛，可能，系咯，咦，一换咗呢个左交总统之后，你睇上次君临岛，即刻唔止日本人系衰人， 系， 连美国人，就算佢而家飞个飞机去炸呢个广岛长期。佢哋喺套戏入面都话，其实呢美国人都唔系好人嚟嘅。最后啊，大家记得最后嗰幕戏啊，又系斯达列车个斯达列车个靓妹啊，又系佢啊，佢望住嗰个东姑云嗰啲船啲人话，佢嗰度好似系长期 嘅。 系长期。 佢竟然话，其实嗰度有好多韩国人。 系。 点止啊？仲好多中国人添。分分钟有美国人添，分分钟阿叉添，废话。是不是即那个地方当然有机会有很多其他不同国籍的人在这里、啊、你也不要忘记得在日军里面杀到我们飞起那班都很多是韩国人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不是日本人来的是即是皇军、啊啊、入面你不要以为他是日本人、啊啊、杀得最兴起那些最盛起那些、啊、是韩国兵来的唔知大家知唔知？咁 anyway， 咁啊，即系嗰种胶味啊，唔系话套片胶嗰啲胶味，即系嗰种政治暗示啊，其实好强烈噶。 系，嗰阵唔错胶味， 应该闻唔到。系啊，大家净系睇到嗰、那个，哎呀咩亲属，哎呀梗系啦，应该要孝顺嘅。Come on， 唔好俾啲人咁易呃咗啦。其实后边系有啲咁嘅暗示喺度嘅。 嗯 啊，咁今次呢套戏咧，你不如啊，分啲读埋出嚟啦。你成个嗰个嘢读一次啦，唔系好多句嘅啫。 系， 咁我回应一下头先嗰啲，即系讲到退100分嗰啲人啊。你阿新年， 系，咁啊，你话啊嘛，如果你话睇呢套戏啊，就会反省啊，要做好人嘅话， 唔系，我第一句话呢班人讲嘅嘢，每一句说话都系错嘅。 系， 系， 系， 啊，我就 look 嗰句又回应翻佢。 啊 ，look 嗰句回应。 系你继续啦，你由嗰度开始讲。 系，如果用即系讲警世咧吓，虽然啲宗教片咧就都即系其他宗教片啊都会有讲呢个地狱呢样嘢啊吓，但系如果你话用呢个地狱嚟吓扬善吓，啊实质其实咧就系爱传教啊嘛。但系如果你净系用呢样嘢嚟吓人嘅话咧，就系、是、真系最低级嘅。 系啊，冇错，用一个恐吓嘅方式嚟扬善 系 最低级嘅。 系， 边一个宗教都有地狱啱，系嗰句佢哋讲嘅。但系边个宗教用地狱？如果佢净系用地狱嚟吓人咧，呢、這个系最低级嘅。 系啊，即系你唔信就落地狱噶嗰啲啦吓。咁而呢个儒释道同耶教咧，咁喺宗教哲学上咧，系其实系教人哋要点样面对苦难啊，而唔系讲神讲鬼啊，同埋求神咧系为咗攞着数嘅， 即系唔系求神为咗唔系一种利益交换啊，即系唔系话菩萨菩萨，我要观音借富，唔系呢啲，唔系养鬼仔，其实想咩？其实呢啲全部系一种利益。其实你要还嘅，你要付出嘅。 嗯。 咁但系你嗰啲宗教哲学，你真系正嗰啲啊，即系儒释道啊，或者耶教，佢唔系讲呢啲嘅。其实佢 mainly 系教你点样面对苦难啊嘛。即系其实你个宗教其实有咩用？其实就系、是、因为人生有好多苦难啊。 嗯。 咁佛家就好明显讲啦，你贪嗔痴之外就系有咩求不得、怨憎会同埋爱别离啊嘛。 嗯。 有好多种嘅咁啊，其实面对苦难真系宗教嘅最大作用嚟嘅。其实吓，如果嗰啲教你真系都系占卜啊，咩啊嗰啲，其实即系或者用啲咩神通啊嗰啲，其实嗰啲全部都系啲比较低级噶， 嗯， 或者医病都系啦，即系有啲系吓，即系话会即系医到你啊嗰啲，其实嗰啲真系比较低级。嗱，你高级少少嗰啲就系一种哲学嘅面，就系、是。点样人生苦难点样面对啊嘛，即其实呢个就系儒释道，耶稣都系讲呢啲嘢嘅，其实， 嗯， 咁继续， 好，咁同埋咧，你话佢喺即系个审判期间啊，话佢吓间接杀人啊，都要还啊，吓、啊，或者即系都系有罪啦、啊、吓，咁即系话你喺 Facebook 嗰度话个哦嗰、那个人抵死啊之类咁样。 我要解释一下先，佢第一个去嗰、那个嗰、那个法庭咧，就是、一个即系杀人法庭，佢叫做。 嗯。 好 嘅。咁嗰度佢就话问个主角：你有冇杀过人？说：我点会杀过人啊？咁亦都系啊！你现代人，我谂杀过人嘅人好即系我谂都多数人都冇啊，系咪？ 系。 佢话唔系直接嘅喎，佢间接杀人都算喎。咁你解释啊？ 系，即系譬如吓，有个人可能佢自己好唔开心咁样，咁但系之后咁佢铺咗个文之后，你再喺 Facebook 度话。嘿、hey, 你咁样样都觉得唔开心啊，不如唔好去死啦、啊、咁样。嗱你咁样讲。 其实唔使咁复杂㗎即係好似而家啲人咪个个系咁喺度叫呢个人乜乜叫嗰人乜乜嘅係咪 嗯。 即係嗰个群插啊嗰啲其实佢呢个就係讲如果呢个人后尾死咗即係因为咁而死咗咁啊 你 当。 所有呢啲人。 咁全部人都有份。 冇错啦呢个所有参与过只喺 Facebook 就算讲一句呢你都算系杀人嘅，嗱，即系根据佢嗰个观念系咁重嘅， 系， 明白， 即系个戏入边讲啊，戏入边讲啊，咁你都算有杀咗人嘅，哇，咁啊，咁啊大剂咯，咁一世人讲我唔知几多句，诶，你唔可以死，咁都可能有讲过嘅，咁啊，你杀咗人嘅啦，算，系啊， 应该 咁啊，即系死梗啦，第一个即系第一个关都过唔到啦，应该系嘛，佢讲到咁严重嘅，佢讲到咁严重，系， 嗯。 咁点样可以帮佢打得甩咧？ 咁但 系打唔甩噶 吓，就系、是、个所谓律师啊吓，就动之以情咧，之后就以即系啊讲佢话，诶其实咧佢咁讲咧都系有苦衷啊，或者系佢 佢咁样做有佢嘅原因啊，咁样 系啊系啊，咁、 啊、 就冇事啦吓。 即系总之讲到嗰个阎王咧，即系嗰个殿嗰个阎王，佢都流泪啊。咁就诶、哎，好啦，你冇罪啦，咁样啊？ 系， 我 O K， 系，我继续点咁点？ 咁你又话呢个系亚洲嘅司法制度嘅最佳反应啊？ 冇错啦。 哦 ，O K。 如果你覺得呢、這個 某啲亞洲國家啦，我意思係唔係個個係啊係啊，係啦 不過都好大部分都確實係咁嘅。 咁嗱，呢個你要 refer 我講後啲嘅嘢嘅。 係。 嗯。 其實就係呢個公堂同埋法庭啊。係。你 refer 喺嗰度先。 OK。咁啊，呢、這個即係佢呢套戲咧，本身就係、是、唔係應該話佢本身嗰個漫畫就係將呢個公堂就現代化，就變咗做法庭啊。咁而佢 呢個地獄本來就好似古裝咁噶嘛，佢哋想象係咪？係 啊， 咁咪好似公堂咁啦，係咪？落到去 現代化咗 畫面係嘛？個官都係都係著古裝啊，成個包青天咁樣咁嗰啲咯。 成個威烏啊咁嗰啲 咁啊，公堂咁即係個公堂嚟噶嘛，即係大家想象中嘅即係中國式地獄啦，亞洲式地獄係公堂嚟嘅。咁但係佢就漫畫就將佢現代化，就成為法庭啊嘛。 嗯， 係啦。咁個戲又點咧？ 而個戲咧就其實佢係將呢個法庭咧變翻做公堂，咁咧就將呢個法治咧就轉翻做人治。 嗯。 其实公堂同法庭嘅分别咧，其实法庭就系讲系咯，系咩？ 系法治啊，吓、 啊，系讲法治啊嘛，讲法律噶嘛，十都 系啊，法庭系 系嘛，你有冇罪系根据证据程序系嘛呢啲嘢噶嘛？ 嗯， 好啊，咁公堂系咩？ 公堂咧就象征啊人治啊吓，即系个官。 公堂就系人治啦， 系 系 个官大老爷觉得你有冇罪嘅啫嘛。 純判嘅啫， 判嘅啫，你講得，你講得服我，你咪冇罪咯。 嗯， 冇噶，阿爺話事啊嘛。 係，阿 爺話你有罪咪有罪，阿爺話你冇罪咪冇罪咯，係嘛？ 係， 啱唔啱啊？唔係講法律噶，呢邊條法律都犯咗冇，但阿爺話你有罪。係，係嘛？唔使嘅喎，莫須有嘅喎。咦，明明佢犯法嘅喎，根據乜乜乜乜乜，誒、哎，阿爺話佢冇罪，仲愛國添。 系， 咁你咪唔止冇罪，仲攞白纸巾咯、啊，你明唔明啊？ 嗯， 即系你谂下放炸弹去攞大纸巾喎，你谂下呢个咩事？ 系， 系嘛？啱唔啱啊？ 嗯， 咁亦都可以明明冇犯啲咩法格，但系可以坐监喎，连个老婆都坐埋喎，最好笑就 系、 是，拉咗个老公都唔够啊，个老婆拉埋，个老婆冇拉嘅，不过就系形同坐监啦。 系， 嗯， 系咪？我唔系讲喺边度啊，唔好对号入座啊。我举例咯。 举例啫， 系啊，系啊，你唔好对号入座啊。我并不讲紧某人喎、啊，或者某国喎、啊。OK， 系我讲亚洲啫，你可以系 北 韩都得嘅。OK， 可以南韩都仲得。 系啊，南韩得噶，系啊，我冇讲边个。OK， 我讲呢一种咧，亚洲人式嘅法治就系咁噶啦。 嗯。 啊，咁佢又个气又好充分表现到出嚟嘅，系。咁但系呢种到底系一种倒退嚟咩咧？咁明明人哋个漫画就系进化，将地狱进化。佢、 嗯、 哋都话啦，哇，地狱都与时并进啦，乜你哋仲以为地狱系古装咁样？吓，有冇搞错啊？咁我哋而家呢度好先进噶，有要上庭咁做咧，我哋会帮你安排律师帮你辩护嘅，咁样佢咁讲啊嘛。 嗯， 系咪？咁而呢套戏入边咧，嗰三神官咧系要做埋辩护律师嘅，但其实咧喺嗰个漫画入边咧，辩护律师系一个人嚟嘅。 Okay. 那三神官咧，其实佢哋走用牛头马面咁去即系带人嚟嘅啫，即系佢唔系捉，佢系带人嚟嘅。 嗯， 系， 系啊，但系呢度佢就唔知做咩合埋咗，咁就变咗个三神官系要做埋辩护律师，好奇怪嘅。 系啊，咁、那个三神官咧，佢哋即系完咗主角嗰条线之后咧，即系带咗佢落去之后，就已经系跟翻嗰个所谓佢细佬好嗰条线噶啦。吓、啊，咁呢个就同个戏唔同嘅。 咪佢喺戏入边佢细佬，但系喺个漫画入边佢冇关系噶两个。 系啊，完全冇关系嘅。 即系其实咧，嗰只嘢咧喺漫画入边咧，佢坐地铁嗰阵咧，突然间摄出嚟咧，就好似冤魂咁嘅嘢嚟噶。 系啊。 佢就喺个地铁度数咗出去，咁所以咧，佢哋就好似话要捉翻嚟咁样嘅。 嗯。 系啦、啊，咁其实主角就唔关事啦，主角就留低咗地咧，就咪去上庭咯。 系、啊。 咁有个 律师跟 住咯。系啦、啊，就两条线咁发展嘅。 嗯， 系系啦，咁呢度咧就无端端，即系我觉得处理得最唔好嘅就系咧，咁你又话嗰三神官系同佢上路一齐去上庭咁，咁你转头嗰个其中一个嗰、那个叫即系嗰个三神官嗰个叫啊即系个首领咁咧，你当好似个 大佬啲喎，佢又無端端就走咗人間，又去查佢嗰個細佬單嘢。咁佢又話要咩話？睇下佢係咪死咗啊？我都唔記得佢點解話，即係佢話佢出現咗嗰啲咩怪物嘅。咁佢就話佢唔知對個人間嗰啲思念定唔知乜嘢會令到個地獄即係走啲怪物出嚟喎。係。哇！咁咪好唔得閒喂。日日咁多人死，有咁多人思念，咁我地獄滅咗國噶咯，應該。呢啲我就唔覺得嗰個原著有啲咁嘅嘢嘅。係。係啦。咁啊，詳細或者下個禮拜大家可以睇啦，即係我唔講曬嘅，係咯。係咯。咁你錄快啲啊，新年講埋我嗰度嗰啲啊，你繼續講埋先，由嗰度再 elaborate 下咩意思咁就算數啦，係咯，唔長講曬啦，係咯。始終大家未睇，係。你叫我讀埋落去。 咁咧， 頭先喺前面 都 嗰度講到落去咩？ 係都講戲嗰啲人啊，就可能咧係一係咧就為咗 sell 自己啲嘢啦，或者係宣傳啦。 哦， 咁呢啲都係啊 cheap 啲嗰啲啊，係咁啦。但係好多時咧，可能佢有啲其實係傳教啊，或者係有啲政治隱喻咧，即係或者政治取態咧，擺 嘅 係啊。擺咗 即係好似嗰啲有啲鬧聲線嗰啲，其實係反女權主義咁啦，即係例如啦，係 啊， 係咯，即係其實佢個目的根本係有個政治目的，唔係其實佢套聲線好唔好睇，唔係個重點嚟噶嘛，佢借住鬧聲線去講呢樣嘢啊嘛，係 啊，即係唔係真心， 舉例 係 咁啦， 真係想賺， 冇錯，佢唔係真心想去講套戲或者評論套戲嘅，係嘛，係咪咁啊？ 係咯， 好，仲有咩？ 咁而嗰啲受眾咧，就通常都只不過係想聽翻自己、想聽嘅嘢嘅啫，就唔係話想去真係討論套嘢嘅。 即係佢選擇性地想聽啲啱聽，啱佢聽嘅嘢，即係唔係話即係點講？即係個政治又好或者咩都好，即係符合佢自己嗰啲嘢嘅啫。 係啊，符合佢期望嘅嘢啦。 係啦，佢啱聽啦，佢覺得啱聽嘅嘢。佢又唔係好想去大家討論，或者想去真嚟研究一下套戲好唔好睇，或者識啲嘢嘅。 咁而呢個科幻片咧，都只係淪為呢個講神講鬼嘅節目嘅呢個兼力嘅啫。 係啊，強烈覺得。 係。咁啊，如果呢套戲咧係真係當佢法庭戲咁睇嘅話咧，咁就好離譜嘅嗰件事係。咁唔會話即係正常法庭，你唔會話因為啊佢都係為咗救人啫咁樣咁而你就殺咗人都冇事㗎嘛。又或者係如果對 佢都係為咗佢老母有犯病。咁就打家劫舍殺人放火都冇罪，唔會㗎係咪？ 係啊。 即係正常唔會㗎，但係套戲係咁就話冇事，係咪咁意思啊？ 唔係，即係講現實世界嘅法庭。 明白。 有冇可能系你话嗱你 即系有原委都冇用啊，办法就办法噶嘛， 咁样你偷嘅嘢，佢咩好晒人或者点啊？即系你拎住你个辩护律师就噏一轮，就系话啊，其实佢咁做咧，都系因为佢屋企穷，有个八十岁老母等佢养吓，嗰啲咁样。咁你会唔会咁啊？冇事啊？ 系，至少都轻判。 点会轻判啫？因为佢八十岁老母有个八十岁老母，所以轻判。咁你殺咗人咪殺咗人，你偷嘅嘢咪偷嘅嘢囉，咪照判囉，點會輕判都唔會呀、啊、更加冇可能無罪呀、啊、 okay. 你現實係咪咁呀？會唔會因為你講完一大堆廢噏，跟住講到個官喊，咁跟住就算啦無罪釋放啦，咁會唔會冇可能㗎嘛，你等我先講埋先。 咁同埋就係、是、如果就算呀、啊你嗰、那個受害人啦、啊、原諒咗你，咁亦都唔會影響到嗰、那個判決咁嘛，正常嚟講。 係囉。因為佢呢套戲佢最後呢係將兩個店一齊審啊，佢哋要求。 係。 咁佢就話最後話原來佢媽呢啊，点讲咧？嗰度唔讲俾大家听啦，始终大家未睇，费事穿咗嗰度最后啦。总之佢就话如果佢妈原谅到佢咧，佢就可以冇罪喎。 系 ，OK， 明白，我明你意思啦，知道。 咁我就不如我话嗱，其实实际上你讲漏咗好多嘢。头先咧，我开头应该系话咧，既然你话个地狱 即拍一个地獄故事，佢警世系一个就系、是、一套好戏。咁我不如下次我哋拍呢个咩啦？胡文虎啦， 系， 因为胡文虎最出名就系有嗰个地獄啊嘛， 嗯， 即系而家冇咗啦，可惜。咁嗰时你都好多人去睇完都觉得好警世嘅，哇，讲大话要咩啊？勾脷筋又唔知乜嘢，又唔知点样，又要咩俾人锯咁，好多好多种唔同嘅。 低落去炸啊嘛，喺个油 系啦，系炸炸油炸鬼咁样吓，嗰啲咁。 系啊，冇 错。咁呢个咪就系话。如果你话呢套戏咁样系可以发挥到个即系令你做好人，咁你不如去即系将胡文虎样嘢再做翻出嚟啦。 嗯， 系嘛？ 嗯， 或者直接拍胡文虎呢个咁嘅东西啦。 嗯， 系咁咪得咯？系咪？即系好似游地獄咁，原来游地獄就系咁恐怖嘅。你犯咗啲乜嘢吓？唔孝顺，乜嘢咩讲大话咁，全部有啲刑罚等住你咁。咁呢啲呢通常以前啲細路仔呢就话唔好曳啊，唔乖啊，阿烏嚟捉你，你係講呢啲嘢咋嘛。 阿烏公即係隔隔光嚟咬你食你啊。 係啦，呢啲係乜嘢 level 嘅嘢啫，你覺得。如果你聽完呢啲咁嘅嘢而你會受到任何影響嘅，你好幼稚囉。係 呀，小朋友嘢嚟嘅。小朋友先會聽嘅嘢，係咪咁意思啊？ 我又唔敢话小朋友，因为大人都可以幼稚嘅。 系。 O K， 我亦都见过啲好成熟嘅小朋友嘅。 嗯。 佢哋都唔会信呢啲嘢，佢讲呃鬼咩吓？咁当然呢啲小朋友平时都睇紧咸嘢，睇紧股票财经嘅，好犀利嘅。 系。 嗱，咁呢啲系中国人眼中嘅成熟啊嘛。 嗯。系。 细细个都已经睇报纸，仲要睇财经版，系嘛？你新年即问你攞钱吓？呢啲就係中國人講嘅好孩子，你明唔明？即係嗰啲戇居居咁喺度，即係嗰啲即係中意藝術啊，中意 發夢畫畫嗰啲啊， 發夢畫畫啊，係咯，睇科幻片嗰啲係傻仔嚟噶嘛，即係我哋啦，係咯，即係我哋係好怪嘅，即係可能啊，咦，我想儲嗰啲銀幣喎，咁樣係嘛？ 嗯， 你唔好俾張十蚊紙我，你不如俾個銀我。 嗯。 是不是蠢仔呢他們覺得。 嗯。 咁但係嗰啲有得升其實。 咩呀 啲銀幣可能有得升。 係算數啦咁佢乜都講錢㗎嘛。anyway, 咁我補充返頭先講漏咗啲嘢。咁同埋好啦最後嗰度啦如果大家係覺得好動人以情就得係咪或者個當事人已經原諒咗嗰個被告啦，你咁講就可以好合理啫，無罪釋放。好啦，咁我哋用近期啊新年一單覺得好特別嘅一單案件嚟做個例子，好嘛？ 係。 咁啊點講咧？我驚大家聽得驚啊！近排上庭咧就有單即係好得意嘅案件嘅，咁係一件奸殺案嚟嘅。咁呢个被害者叫阿小 B 啦，系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即系近排系上庭啦 ，OK， 其实件事发生咗几十年头啦，系嘛？咁其实呢个都可以话拍成电影嘅，其实可以系，即系阿不打可以叫佢哋啊，翁子光咧可以试下拍呢、這个 搭配寻梅， 唔系搭配寻梅二啊，直情系， 系 因为系私影妹。 啊！知道 知嘛，知呢单嘢 啦。奸尸跟住， 系奸尸 类似嘛， 知呢单。 嗰晚仲话翻屋企同老婆食饭啊嘛，准时。 嗯，冇错，冇错。中间仲牵涉到呢个六容大宝走嘅 ，OK 。大家想知详情就即系太核突啦，唔想喺度形容系。 系啊，但系我哋都讲话 大 宝 走，再 捞 捞一捞，再执翻个执，又咪跟住补翻出嚟咧？哇，可以变成红白绿白噶，即系个颜色啊！我讲系。即系红白绿白系即系十铺就系呢个红豆沙捞豆腐花啦，系啦。咁但系喺呢度当然系另一啲嘢捞另一啲嘢啦，系啦。好啦，咁如果你照呢套《与神同行》咁拍系嘛？好，调转讲嗱，首先我话喺呢个现实嘅法庭里边啊，你都姑且啊唔能够咁儿戏啦。咁我想问一下，你会期望即系你死后世界嗰、那个法庭系比现实更儿戏啊？定系会即系严谨啲？ 嗯， 你期望？ 嚴謹啲咯，希望。 希望嚴謹啲係咪？唔會話嗰個咁嘅有錢啲嗰個又可以揾個好啲律師就可以打甩佢嘅。明明佢做人嗰陣真係都不知所謂㗎啦，又啲油腦啦，係咪？明明都證據確鑿㗎啦，啊，即係啊，佢都可以俾佢打甩嘅，因為揾咗某啊律師咁樣。咁佢嗰個漫畫真係咁講喎。系啊，啊如果有钱揾个好啲律师，个律师又识得阎罗王 friend 嚟嘅，咁啊可以冇罪嘅。 嗯， 即系佢都系讽刺紧，其实佢系用地狱嚟讽刺紧现实啊嘛。其实个漫画，咁我谂你唔会想，哇！其实现实都已经系唔系咁公平嘅。老实讲，嗰啲法例嘅嘢吓，即系都系因人而异嘅啫。你穷人咧，多数都冇罪都变有罪啊，白都变黑啊，好多时会。你最好唔好俾人告高，你好似百词莫辩嘅会。但系有钱人咧，明明犯法，佢都可以。黑都变白，系咪现实就系咁啊嘛？的确，你打官司都系讲程序、讲证据，有时证据就系确凿噶啦。咦，但系程序出错、啊，可以打程序嘅，好多方法噶。OK， 法庭亦都唔系去揾真相、揾公义嘅地方，其实唔系噶。如果大家有睇真正嘅法庭嘅故事咧，你就会清楚噶。系咁嘅，现实上真系唔系咁，唔系大家谂得咁漂亮嘅。咁大家都希望喂死后嘅世界啊，梗系公平啲啦，梗系真系凭一个人嘅良心咁样去判嘅。如果你同我讲地狱原来系仲衰嘅，翻翻去包青天时代，唉咁啊死得啦，你都唔想系咁啦，系嘛？如果上帝系咁样审判人嘅，那个上帝系盲噶啦。OK， 咁好啦，咁根据呢套戏嘅咁样讲咧，咁不如我哋假设另一套戏反转喺现实香港法庭。就将呢个被告升堂啊，唔系升堂嘅，系开庭啦、啊、吓。咁、就告佢就系呢个奸杀啦，系嘛，杀人啦、啊，哇，呢个都断正，冇得打啦，系嘛。啊，咁、那个大律师竟然话，如果个死者系原谅你嘅，你可以无罪释放，你接唔接受呢一个判决啊？ 嗯， 即系我想问个市民啊，一般人啊，你唔觉唔觉得好合理啊？ 有冇搞错？ 你讲合唔合理先？ 唔合理。 唔知啊，我你睇完呢套戏，啲人觉得好合理噶，大家觉唔觉得合理啊？ 咁样 啊。好啦，咁就咁啊，梗系厉害啦，系咪？咁呢个当然呢个大法官就应该有兼备呢个包青天嘅超能力，就系、是、落地狱救人啦，系咪？结果就落去阴间就揾阿小 B 咧，就问一下成个究竟啦。系嘛，倒转嚟做啊嘛，你将与神同行系咪？ 系， 咁啊，梗系落地狱揾证人啦，揾当事人啦，即系死者啦，系嘛？阿小 B 竟然话算啦，由佢啦， 系， 啊，嗱，我屙翻呢个出嚟，吓、啊，嗰杯红白你同我饮咗佢冇事啦，当，但系你知个杯咩嚟啊？即系唔知啊，大家唔知自己睇新聞啦吓，点会有杯六榕大宝酒吓？喺边度屙出嚟嘅？但系大家自己睇新聞啦 ，OK？ 你同我饮咗嗰啲杯嘢，佢我无数啊，系嘛？咁啊，大法官喺地狱攞翻个杯嘢出嚟啦，嗱饮咗佢无数啊，小 B 话咁，哇咁啊突咁你饮唔饮啊？唔饮你判终身监禁啊？咁啊焗入啦，饮完冇咯，咁啊得啦，小 B 原谅咗佢啦，退庭咁啊。无罪释放，咁大家满唔满意呢个结果大家系咪觉得睇得好感动咧？系嘛？喂，一个俾人虐杀嘅女仔，我竟然咁大义凛然啊！咁咩？哎呀，原谅咗呢一个凶手，系咪应该喊住出睇离场啊？我包你个讲粗口啦！你拍到咁嘅戏，啱唔啱啊？我用翻套戏同一个逻辑咋，系啊，咁咯，系咯，咁嗱呢个我因为我又唔想穿嗰个古仔， 系 大家下个星期自己入场睇啦 ，OK？ 咁如果大家睇听完我呢个咁嘅吓，因为咧我就好唔中意啊呢啲咁，即系其实喺度你又讲到嗰度系法庭，你可以唔讲到系法庭，你讲到系法庭嘛，咁我唔该你讲证据，同埋你调查出嚟啲嘢唔好儿戏啊。系嘛？你讲一个现实讲法庭嘅故事，我都尚且唔接受你呢啲咁样嘅辩解啦。你同我讲个地狱系咁儿戏嘅，咁真系好儿戏啊！唔好意思， 就算罢啦。咁其实呢啲系咪欺骗一啲头脑简单嘅富裕？同埋咪欺骗一啲即系睇开韩剧，总之就呃你眼泪。我都觉得套戏有一样成功嘅咧，佢令我感受咗成套戏咁长嘅一个地獄嘅感觉嘅。系，因为都睇到我好辛苦，唔好意思啊。咁 anyway， 咁呢个就系、是、有冇漏咗啲乜嘢？新年有冇啲咩？我之前讲过啲咩？ 嗯，应该就冇漏啦。 冇晒啦嘛，好，咁呢个就我基本嘅 comment。 嗯。 啊，咁大家嚟下入场再、 再 去讨论讨论。系，咁有冇啲乜？暂时有冇啲咩回应？睇完之后，有冇想问？ 我就想问一下，我就咁而嗱，我未听你 comment， 我唔知咁复杂嘅，亦都唔知道又哇，搞到我成日以为好似啲神魔大战啊，咩雨神， 唔系，其实唔复杂嘅，系因为有啲人睇完之后咧，佢 comment 就呢套系一套宗教电影咁嘅高度。 系。 哇，我大佬有冇搞错？我都系仲睇漫画嘅啫。你又同我讲我呢套即系劲嘅。 人性沉默。 劲过耶稣，劲过佛陀， 劲过受难曲， 劲过佢话史上最最最好嘅宗教电影啊，大佬， 电 影，即呢套净系宗教电影都唔算啦，呢个系特摄片嚟啫嘛， 系冇错。 咁唔通蒙面超人高手嘅宗教电影啊？有鬼就系宗教电影咩？唔系噶嘛。咁变咗我就即系我系要嚟反驳呢啲话，你讲到咁嘅一啲嘅即系咁样嘅一啲嘅。嘅嘢啫， 明白， 咁如果你用每一樣嘢攞出嚟去對比嘅時候，我淨覺得哇係兒戲啦，渣啦， 嚇！ 只不過喺度你夾硬講，其實都唔合理嘅，所有嘅嗰啲嘅辯詞啊，其實都唔合理嘅嚇。你唔係咩都話係做出嚟係為人好， 就 唔係即係其實佢係為人好嘅，我唔係話裏邊佢係假嘅，佢講呢個人係一個大好人嚟嘅嚇嚇。 嗯。 即可能有啲同伴過世，咁但佢就呃住佢啲屋企人就代即係代人寫信俾佢嗰個人，俾佢屋企啊，就等佢以為屋企人未死嗰啲咁，即係舉例嗰啲咁嘅嘢。嗱、 嗯， 咁但係佢講到明，佢嗰個地獄係一個即係你有冇講大話，或者你有冇做偽造，即係呢啲咁嘅嘢嘅一個地獄嚟噶嘛？乜佢會理你點解要偽造嘅咩？ 嗯， 咁你偽造文書，你唔好話我偽造文書係因為我想佢好過啲。咁、 嗯、 你唔会咁嘅，你有冇伪造？有咁啊，讲完噶啦。 唉， 你点解话我动之以情咁咩都动之以情咁？咁个个屋企都个八十岁老母未吓等住食饭，系嘛？废话嚟嘅呢啲，系嘛 ？O K， 咁 最弊就系你好多人觉得咁样系 O K 嘅，其实即系话，其实而家有好多人都系咁嘅思想啊。系一种民粹主义啊！如果唔系，都唔会有个 Me Too 啦。系咪啊？即系好多好唔理性嘅一啲嘢。咁其实呢啲咪就系啲左交就系搞紧呢啲嘢咯。咪就系想你啲人咁样谂嘢咯。咪其实好大镬噶，大佬。系啊。咁你可能你睇完一套咩戏，你 buy 咗呢套思想，死咯。跟以后你谂嘢都系咁谂嘅。系嘛？咁就唔掂噶啦。系咯， 明白。 系咯，咁嗰啲某啲人啲老婆其实都抵死噶，鬼叫你嫁个老公犯法啊？啱唔啱啊？ 咁样 系咯，你嫁着个老公犯咗国法、啊，咁你连坐都好合理啫。 咁样， 咁你如果根据佢呢啲戏咁嘅讲法，咩唔系咩唔合理？系啊，佢应该成家诛九族。系咯，翻翻嚟 四失踪啦，直球要诛九族， 系嘛？系啊，咁边个做咗啲咩衰嘢咧？连审都唔使审咧，就应该拉佢搵石头掟死或者烧死，系嘛？吓、咁甚至乎咧，头先讲嗰单小 P 案咧，有人话应该将个即系被告啊，仲押去北韩， 系遣决， 就等啊，即系唔理佢啦，等啊金正恩自己搵方法解决，系。就唔應該係終身監禁咁輕判啊，係咪啊？即係講到好似即係係輕判咁樣嘅終身監禁係，係咁你咪即係唔係改法律咯？係咪啊？好簡單啫嘛，係咯。咁你即係你好認同就係某啲人啊， 系判得轻咧，就系、是、应该判即系再嚟再落多次镬，判重啲，即系你认同呢样嘢啦，系咪？ 嗯， 算啦，系咯，即系其实大家已经唔知咩叫做人治，咩叫法治啦。 嗯， 系啊，即系大家系好拥抱人治嘅世界，咁你得到啦，而家你就身处于呢个咁嘅地狱。 嗯， 系啊，恭喜大家 ，OK。嗱，咁呢一套戏好睇与唔好睇咧，个人感受啫。我唔系话攻击觉得呢套好睇嘅观众。如果你纯粹喺感觉上中意呢套戏咧，系冇问题嘅。 系 ，OK， 或者你调翻转，你睇完 Star Wars 你唔中意睇，其实亦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你讲一大堆即系冇 point 嘅嘢咧，咁就有问题啦。 嗯 ，OK， 即系你可以纯感觉嘅，系唔系你杯茶嘅 ？OK。系啦，但系头先佢哋嗰啲咁嘅讲到套戏，真系喂，你话套戏特技好呢啲，嗱，你话你中唔中意其他嘢都算数，特技好，你大家自己入场判断。 嗯， 系比美荷里活甚至乎更胜荷里活嘅特技，大家即管入去睇下你觉唔觉得系？嗱，呢啲冇得呃人噶啦啩？ 嗯， 系就系，唔系就唔系噶啦。咁除非就话我哋头先讲嗰样嘢啦，即系啲特技做得越差，佢哋反而觉得越正啊嘛。 系， 因为佢睇得出佢系 key 落去啊。 系， 系啊，嗰啲荷里活特技梗系屎啦，佢都唔知佢做咗。 系， 新嘅一样，系咯，星战边有特技啫？佢太空拍噶嘛，系咯。佢以为系啦，我谂佢系，咪有人话星战差啲特技。 系， 我有听啊，好多人话星战今集啲特技做得好渣啊。但与神同行又做得好喎、啊，唔系咁你系用紧样嘢比较嘛？你明嘛？ 嗯， 即你系用紧两套戏去比较啊？点会搞错啊？呢、這个叫做差，呢、這个叫好， 嗯， 系咪？你点比较啊？诶，大家入场睇下啦，系咯，系、 嗯、 啊，咁仲有啊，佢仲话系 Coco 好渣喎、啊， 哦、 啊，系呢套先感人， 咁样， 系啊，大家即管下星期 ，OK。大家观众用你雪亮嘅眼睛去睇清楚 ,ok? 嗱我冇话呢套戏係一无是处呀、啊、,ok? 佢都有佢 ok 嘅地方㗎 ,ok? 不过你讲到佢天咁高，即又系嗰句啦，我系第一个介绍你的名字俾大家嘅。但你系要讲到呢套戏200分 ,1000 分呢 ,sorry, 呢套戏大概值98分到啦。100分系到唔到嘅，因为佢系有啲问题㗎都。即我唔系好中意，大家即系净系永远就系好晒同差晒，唔呢个就系冇咁嘅嘢嘅。 嗯， 其实亦都冇乜边套戏真系可以攞到100分嘅。其实吓，真系大师作品都总有瑕疵嘅，系、 嗯， 即系瑕疵可能嚟自那个女唔系够咁靓咁样啲啊，或者吓、啊、都有噶，可能佢演得好啫，但系佢唔系咁靓啊嘛，唔奇噶，系啊，咁总有啲瑕疵啊，系咪？系咁。边有一百分嘅？咁但系啲人就讲到啲戏唔系一百分，系200分、1000分。大家自己睇下入场睇，我冇话呢度系 shit 啊。OK， 你亦都可以系觉得好睇同中意同感动啊。咁但系你攞其他戏嚟一相比之下咧，你话特技咩更胜荷里活呢啲真系唔该系咪？唔该。OK， 我认为系蒙面超人嚟嘅啫。 嗯， 就系咁啦。好啦，咁最后啦，呢度咧有好多厮杀列车嘅人嘅，包括。里面其中一个就掹欧利根嗰个地獄嗰、那个阎王呢，其实是个细路女嚟，拉住支波板糖。 好、okay。 咁嗰就系斯大列车入边个靓妹，咁亦即系君临岛个靓妹。 系君临岛个靓妹啊。 好啦，咁、那个三神官里面其中一个嗰、那个女咧，系边个咧？其实就系呢个韩国版《女王的教室》入边嘅志田未来。 系。O K。 即系嗰个公仔面咁嘅头嗰、那个那个女，咁佢而家唔系咁细啦吓，而家17岁。 嗯， 咁你即管又睇下佢呢度嘅演出又如何啦？不过可能大家系未睇过嗰个版本嘅《女王的教室》嘅吓，咁、而呢个哑嘅阿妈系边个咧？就系、是《厮杀列车》入边有两个婆婆， 系 老一个家姐嗰、那个，如果冇搞错，系 家姐就即系佢喺安全区嘅，之后佢开门嗰、那个， 冇错，应该系嗰个角色， 系啊，开门嗰、那个， 嗰个演员 系， 仲有啊，都未完喎。咁啊，厮杀列车除咗男主角之外啦，咁啊， 有个大只佬， 大只佬，大只肥大只佬，嗰个都好讨好嘅，喺厮杀列车， 系啊，出个手好似 系啦，佢最后会登场， 咁咪就係嗰個一個伯伯，嗰伯伯咧就好得意，佢又即係已經多次咧俾佢見到嗰啲即係呢啲嘅神官啊。咁其實嗰度都有少少就係話啲人臨死又會見到牛頭馬面咯。其實即係都暗示佢就係去。咁最尾好似係佢到佢係佢去嘅時候，就另外有三個啲咁嘅神官出現，就唔係原本嗰三位。咁就喺個屋企就見到有個家神啊，即係家神意思就係嗰啲係咪土地啊？我諗啊。咁就係、是、就係、是、呢個屍殺列車呢、這個啊肥哥啊， 好啊，波迪佬， 二呢、這個就是第二集嘅故事。 哦，即係佢先係第二集嘅主角咁。 唔係唔係，佢唔係主角，佢咪人嚟噶嘛？佢都係啲啲，佢又都係 啲 神 官。 但係佢唔係著怪衫嘅，佢著到好瀨啡嘅。 哦， 即係佢著時裝嘅，但係好瀨啡嘅，著得好似浸油咁。咁咧，其實第二集係已經拍咗啊。 哦， 系基本上同第一集系一齐拍嘅。 O K， 咁所以咧呢、這个将会喺2018年会上嚟影嘅。 O K， 咁佢哋就话咧，其实第二集嘅故事系写得好啲嘅。 嗯， 哦， 佢哋自己演员咁讲啦。O K， 咁我都会期望系啦。咁佢哋话呢一集好睇嘅人咧，佢哋话竟然系提升咗漫画不足之处。I'm sorry， 佢降低咗嘅，我认为 系。 我完全唔觉得个漫画有乜嘢不足之处。 嗯。 唔係無端端唔使打加啲打呢啲叫不足之處，大佬。即係武俠帝女花係咪真係係加得靚呢，我想問大家。咁羅密歐使唔使使片朱麗葉呢？即係某啲戲其實唔係打戲嚟㗎嘛，你做咩加啲打鬥你做咩事啫？係囉。即係你包青天就因為佢係古裝片就夾硬整好多剪超嗰啲嘢落去啫。咁、你現代使唔使使唔使法庭戲加埋打呢？咁喺台底度其實兩個律師都喺度過緊招，係咪啲腳刀㗎嘛。使唔使 唐伯虎點秋香 咁奪命書生咁樣，使唔使 腳就係咁出緊腳。 係啊，使唔需唔需要？唔使啦，係咪呀大佬。咁我就覺得呢啲叫做九尾逐雕或者係叫咩畫蛇添足啊。係。係啊，我認為係咁囉。呢度我覺得其實佢平平實實係拍一個電視劇出嚟呢，跟得個漫畫，我就覺得非常之好睇。係。即係佢就將呢個司法制度呢樣嘢呢，即係用地獄啊去讥笑緊司法制度啊。係咪咁高啲啊？ 嗯。 係。 而唔係變咗一套奇幻，即係魔幻咁樣，啲特技又流，咁你幾乎嗰佢哋呢係真係去廁所掹張廁紙都要瞬間轉移，咁我有冇需要呢？喂 ，come on， 即係你喺一間房裏面，由個台頭去台尾，你行啦，大佬，瞬間轉移。啊、即係你 sell 特技，你特技好啊 ，sell 其實唔係㗎，你想特技好都唔係咁嚟賣弄㗎。你咁咪真係星戰前傳啫，嗰把光劍好粗用㗎，點煙又係佢，開門又係佢，開罐頭又係佢，咦黑得滯，照明都係佢。你覺得係 OK 嘅？你識法術都唔係咁樣玩㗎，大佬。即呢啲係就賣弄特技，好明顯係賣弄特技，但最弊呢啲特技有漏。咁大家入場啦 ，OK， 我嗰個隊好似一無是處，未至於嘅 ，OK， 嚇各人嘅演出係好嘅，演得係好嘅 ，OK， 係我就係覺得佢成個處理啊，同埋佢同漫畫嗰個差異咧，我唔 buy 啊 ，OK， 咁同埋唔好講個套戲真係天咁高，唔係啊，即我係失望嘅對佢。上次《屍殺列車》哇我超滿意 ,ok? 完全冇失望，原來大家講嘅嘢冇講錯，真係好好睇 ,ok? 其實芬蘭島可能不打唔係好盡，但我都覺得 ok 嘅。我滿意嘅。我滿意嘅。我覺得佢做到佢要做嘅嘢嘅。但呢一套 sorry, 真係唔得。咁我亦都好推薦大家睇返原著漫畫，好睇好多。 ok。 是啊，其实是一个网络漫画来的，它每一篇很短的，即它只是一页一页这样的，但可以慢慢看的，是啊。它也都的公仔很简单的，它不是画一些复杂公仔，但其实大家主要是看个故事，是啊，看对白，是啊，是很好的写得，真的写得很好的，是啊，就这样，是啊，那 下星期大家睇完大家再傾。 嗯， 好，好，好啊， 交俾大家。 Thank you。 好啦，冇啦嘛。 好， 好， 差唔多， 唔该晒，不打。咁下个礼拜系咩啦？吓，就系呢个啦，吓，与神同行。 有啦，与神同行啦。 仲有冇咩咩戏？ 亚人咯， 个礼拜啊，亚人咯，系啊，亚人咯。 亚人好，仲冇？主要系呢两套。 有套《坚尼地死人劫案》。 哦。 就系阿佐治古尼导演麦迪文做嘅。 哦，我以为港产片，点听到呢啲名？ 啊！ 喂，我话都喺坚尼地城嘅一件案啫，系咯。 仲有呢个天空之城啊，都正常 啦。 哦，系啊，我下星期就做呢个天空之城，唔系宫崎骏嗰套啊，要讲多次。系即系嗰个外星人入地球嗰度，系。 疑空四 系咪？系边套啊？ 疑空四 啊？诶， 疑空 四哇，咁都有四疑空。 咁样 ，OK，OK，OK，OK， 唔系，我知道有啊，但下礼拜就做啦，哦，咁样，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咁下个礼拜我哋啊都要睇到嘅朋友就再聚集再讲啦，系啦，我唔知睇唔睇到啊，我唔知下礼拜喺咩度啊，系， 系，冇 错，咁啊，即系睇到系一齐倾啊，系啊， 好， 好啊， 好，唔该晒，拜拜 ，OK， 我哋会继续讲噶，我哋未完嘅，我哋一阵会再讲， 讲剧系嘛， 剧，冇错啦，就黑镜啊。冇錯， 即刻網再見。 好，係啦，網聚，係好。 OK， 唔該就拜 拜。 拜 拜。 好啦，咁我哋係咪講落去啦？咁啊講咩黑鏡喎？咁 Black Mirror 又有新一季喎，第幾季嚟嘅 咧？呢個應該係第四季。 第四，係啦。 係啦。 嗯。 咁就講翻第一季同第二季咧，就話應該2012年嗰陣時噶啦，都好耐之前噶啦。咁就係英國做先嘅。收尾第三季就俾 Netflix 買咗，咁就變成一個國際性嘅製作，咁你見到個規模就大咗好多啦，製作亦都誇張咗好多啦，但係我就覺得係稍微就美國化咗，就冇英國味咁重就變咗，咁就帶到落嚟第四季就更加，我覺得係美國味就更加重添，即係荷里活嘅味道就更加重啦，變得，係啦。故事嘅黑暗面亦都少咗嘅。 但上一季系好似都几多有啲明星做下嘅喎。 系啊，上一季有明星噶，其实都。上一季有一集就系嗰阵时美国队长嘅 Agent Carter 有份做过嘅。 系。 就主演过一集嘅。咁另外侏罗纪世界嗰个肥嗰个女主角咧都有饰演过一集。 个侏罗纪世界入边唔算，未算肥。 佢呢个喺 Black Mirror 里面就真系好肥啦。 即系嗰个咧着斗领争但系跑赢暴龙嗰个啊。 系。 即系嚟紧就会喺第二集继续跑同阿史达罗啊继续俾恐龙追。 系。 咁喺个黑镜上一次嗰集就挖到好肥啊，简直系。我哋觉得佢简直可以打低只恐龙啊，以外啲身形。 之前佢喺蜘蛛侠咧，蜘蛛侠系可以抱住佢飞过噶嘛？ 蜘蛛侠佢有 佢杜比仔嗰一集，佢系做过一个金色头发嗰个女明星啊嘛，但系应该系蜘蛛侠三嗰度出现过嘅。 哦，系啊， 喺个楼度跌落嚟啊嘛。 O K， 哇，咁佢嗰时后生好多，你讲杜比仔蜘蛛侠就， 系 嗰时，系嗰时后生啲，系而家暴龙新人啊， 系啊，而家真系。 系啦， 系啦， 咁今季有冇明星咧？ 今季咧，我又唔多觉，你觉唔觉啊？我又睇唔出边个大明星，即系可能有。 其实佢又唔系大明星咁样，上次咁呢个做咗《色拍女》之后都未算大明星，即系叫做 喺 荷里活 啲 A 卡士啦。 系啦，演过主角嘅都叫做咁咯，系咯。咁今次会唔会有啲我哋睇漏眼定系咩咧？定会唔会啲？ 嗱，睇漏眼可能幕前有，但系幕后有个应该唔会睇漏眼。 哦， 即系其中有一集导演就系 Judy Foster 嚟嘅。 朱莉·科士打， 朱莉 做导演 系啦。 咁佢可能都拍咗幾套嗰啲又咩喺飛機度有一個女啊，又或者要咩有間房嗰度安全房啊嗰啲咁所以佢可能都會拍返啲呢係母女母女又唔係做母女嗰啲母女兩母女嗰啲咁嘅咁嘅主題 都係拍咗個 冇錯拍得非常出色，因為其實個故事呢本身係如果怎講出嚟呢就平淡嘅 系， 但佢拍咗出嚟就好似拍得几好，就讲故事咯。 啊 ，Task 你都睇咗啦呢个故事。 我唔够时间，所以我全部都系飞睇嘅。 系 。我反而咧系嗰第一个故仔，好似 Star Trek 嗰个就睇得多啲。 系。 你覺得點啊？第一個 Star Trek 唔係哇好多點講咧？好多致敬，好多嘢。 系， 即系佢唔止有 Star Trek 嘅，其实 Star War 都有嘅。 系。 其实你如果你睇到嗰、那个即系嗰个衰人主角咧，即系其实佢喺现实世界俾人虾 啦。系啦。 系啦。咁你睇个故事世，即系佢自己入咗去嗰个 game 入边就虾翻佢嗰啲嗰啲人啦。咁佢一度佢咪一手滴起佢嗰、那个，即系现实世界佢嗰个 partner。 系。 其实嗰度 shot by shot 做翻 Star War， 即系 New Hope 开头嘅 Darth Vader。 Darth Vader 系。 唔系佢成 shot by shot 噶，佢成专登影佢滴起佢，跟住咧影住嗰只脚唔到地，跟住影翻佢滴起咗佢，跟住咧佢掉佢落地嗰啲全部照拍噶，系专登噶，系专登照翻咁拍噶，系啊 系。 咁同埋其实嗰啲走廊咧，其实都有啲 Star War 嘅。 有， 反而似 Star War 多啲嘅，即系佢嗰啲八角 又似 Star Trek 嘅， 冇错，佢嗰、那个佢嗰、那个 game 入嘅世界直情系 Star Trek 嚟 嘅。系啦，咁佢都几过瘾嘅，佢 将 平时恰佢嗰啲同事， 啲同事啊，系咯， 全部嘅意识就 upload 晒上去做个 game 度俾佢玩翻，唔系俾佢玩啊，就系俾佢虐待啫嘛，地方去到。 系啦，冇错，即系佢完全系小 P 案嘅一个网上版。 唉、哎，就是、網上欺凌 嚟噶啦呢啲。系啦，即系佢現實到蝦我埋，咁我而家個 game 入邊即係玩咗你咁。咁但係大家覺得扯咁嗰啲 game character 嚟嘅啫，原來又唔係喎。 唔 係㗎， 其實佢哋都係有翻自己嘅意識㗎，佢哋係不斷去配合翻上去喺度玩嘅啫。其實 嗱，即係佢完全係等於將個真人擺咗落去嘅。咁佢好得意就話咧，佢用佢哋啲 DNA 去 upload 佢嘅，咁所以咧嗰啲人喺个 game 度醒啦，就咧佢以为自己咦做乜我走入嚟嘅，咁但其实佢当然唔系嗰个原本嘅人啦，但佢唔知嘅，佢以为佢系自己原本嘅人嚟嘅初， 嗯， 系， 咁但系佢当然后屘知道自己系一个即系、就是、digital con 咁样嚟当属于吓，咁但佢系有晒嗰个人嘅记忆，有晒嗰个人嘅所有嘅嘢嘅， 系啊， 即系同系你本人系冇分别嘅， 冇分别， 系啦，所以你系一样系受苦，一样系咁嘅，系啊，佢得意在呢样嘢。 系啦，到最尾佢哋宁愿啊，有一个机会宁愿飞入去虫洞里面自杀，都唔想再生活喺呢个受到不断受到欺凌嘅环境底下。 系 啦，但系到最尾就个主角就自己濑嘢，佢哋就反而获得自由。系啦， 系即系穿过咗虫洞，然后出翻去嗰、那个叫做个原本个 game 嗰个现实 世界。 即系佢而家呢个其实系一个点讲咧？系咁，将个 game 世界整多咗一个另一个版本出嚟，得佢哋 系。 咁而里边佢哋不断打嗰啲无论怪兽或者咩，其实全部都系佢公司嗰啲人整出嚟嘅。不过只怪兽其实系唔知话 marketing 里边嗰条女嚟嘅， 系啊， 所以变咗整咗条怪兽咁样。 系啊。 咁最好笑咧，佢一 post game 嗰阵咧，那个衰人主角定咗喺度咧，跟住佢哋话哦，咁好似你拍戏突然间 cut 咁嘅，即刻哦松晒咁样。即系走埋同啲怪兽倾偈喎，竟然 系啊，个大坏蛋， 大家好似吹水咁 样嚟嘅，原来系啦。咁跟住嗰个明明头先同佢打个敌人，喂 ，Hey how are you 咁， 唉， 佢哇啲枪好重啊， 系 啊， 呢集系好笑， 好笑，好笑，真系好笑。 即系以前嘅 Black Mirror 系唔会有呢啲咁嘅， 系啦，冇错冇错，好似未试过系搞笑嘅，有啲。佢今次 雖然搞笑，但系都系讽刺紧呢个社会嘅。 系，佢都黑暗嘅，但系佢今次用咗一个。黑暗笑话嘅咁嘅形式，好似之前未试过。 黑色幽默咯，黑色幽默啦。 系啦，之前未试过。 所以系有趣嘅，其实得意嘅。 你话佢荷里活化系真嘅，呢个荷里活之前会中意咁做嘅。 系啊，佢嗰阵时英国化，英国系唔会咁样做法嘅，将嗰件事。 冇错。 系啦，咁都当入手今集第一季个第一个故事，其实。俾一個開心啲、得意啲嘅你睇， 因為佢有聖誕嘅，佢係講， 係啊，圍繞聖誕嘅其實 係， 係啦，咁跟住第二個故事就係、是、朱迪科士打導演嗰個故事，係 啦， 係就講怪獸家長啦，嗰、那個真係， 係啦，講兩母女之間嘅關係咁啊， 係啦，就將一個儀器啊，就植入咗個女嗰度，就俾個阿媽能夠全程監察佢。睇到乜佢阿媽又知佢健康狀況點樣又知去到邊阿媽又知咁樣對個女咁錫個女其實係咪對佢好咧？咁呢一個故事裏面就會話到俾你聽，其實應該唔係嘅， 应该要俾佢自己成长会更加好啲嘅。即系你咁锡佢，其实唔系代表对佢好咯。我觉得呢、這 个佢呢个唔系锡佢监控，系操纵。 就系系唔止系锡啊，真系操纵住佢嘅一个。 唔系锡系一个出发点，但系佢实质做出嚟系监控同操纵。 系啦。系啊，咁就我覺得佢呢個控訴都幾入骨嘅。其實如果怪獸家長睇到，我唔知道 這個本身第一層就係怪獸家長，第二層咧就係政府監控市民。 係啦，都有嘅。 係，你可以咁樣去類比嘅，即係其實你個政府咁，你話你要安全定係要自由？其實你可以話係都係講緊同一樣嘢嘅。 係。咁就係啦，但係佢呢個就冇之前咁冇第一 集。佢唔係講得咁深奧嘅，好簡單嘅呢、這個故事。 然後好白嘅，其實 係好白嘅，冇錯。 嚇，係啦，但係就拍，我覺得就拍得高水準嘅，其實。 即係個講故事講得好。 演出嘅人同埋分鏡啊，拍攝攝影都係做得好 靚。好流暢嘅， 好好嘅，又係做得好好嘅。其實根本呢六集其實都好抵嘅，今集。即係一 keep 住。即係個水準冇跌嘅，其實 咪真係好得意咧！你通常一個電視劇咧係一版個嘅 wiki 噶嘛？ 嗯嗯， 佢一集一版 係啊， 因為佢裏邊成佢當好似套戲咁嘅，佢有話過咧。你話呢個故仔，佢有講過呢個點樣 develop 出嚟啊？曾經其實想揾個邊個人拍啊咁樣嘅，就其實好複雜嘅原來。即唔同啊！平時一個電視劇咁簡單咯，佢當一個大 project 咁樣，每一集都獨立 ，exactly。因為佢其實都個零鐘，咁 係啦。 其實你當係一套短嘅 movie， 可唔可以咁講咧？ 係。 其實個情況咪有啲似香港大師咁咯。 嗯， 係。 係咯，你有啲就你都可以話佢一個網上電影嚟㗎，你都可以話佢一個網上電影嚟嘅。佢每一集咪一集嘅網上電影。咁但係佢個水準真係有返咁上下嘅，甚至乎有個別集數係好睇過好多，即係而家睇戲院睇緊嘅所謂大片， 好多啊，係啊， 係啊， 佢擁有科幻電影最緊要嗰樣嘢嘅，就係叫做前瞻性啊， 前瞻性， 係啦，佢能夠睇穿咗，即係 有一定嘅哲學意味嘅嘢先。 佢嘅 setting 其實佢嘅科技唔係話天馬行空嘅。其实可能我哋未来十年都到佢， 都有嘅， 或者过一两年其实都有嘅。咁到嗰阵时，究竟我哋点样面对呢？即系去到戏就拍咗俾你睇。 即系佢里面假设咗好多即系先进啲嘅资讯科技啊，同埋佢最得意就系你话佢系维持翻同一个世界观，虽然佢唔同古仔啊，讲唔同。 系你会见到啲科技系差唔多共通嘅， 系用翻嗰啲嘢嘅，系啊系。 世界观好似系一样。但又好似唔一樣， 即係唔知係咪同一個世界，但係佢會有啲嘅共通嘅。 但你會發現，喺另一集嘅一個角色，佢可能喺個電視廣告裏面曾經出現過嘅。 即係尤其是今季係再強烈啲，係咪咧？ 係啦，今季有最尾一集，直頭係將之前嘅 串連翻 曬，係串連翻曬出嚟。同埋係咯， 可以繼續講埋先，講埋先。咁第三個故事 咧？第三個故事就係一個兇殺故事。 嗯。 就點樣一個由一個怕事唔想面對所有嘅嘢，或者連上又做又唔做錯嘅家庭主婦，到最尾變成一個變態殺人狂，佢就將佢一步一步咁樣做出嚟啦。 冇錯，點樣會咁嘅咧？咁樣係咯。 係啦，咁我就唔想穿條橋出嚟嘅。咁 但係呢個嘢似乎就冇乜科技位喎，點會科幻呢？ 科技位就係喺一個按立一個儀器咧，就能夠貼喺呢個額頭度，就能夠令你嘅記憶影像化，就翻落去個 mon 度俾第二個見到，同埋可以記錄低嘅。即係你喺潛意識裏面嘅嘢，佢都能夠做，都能夠表現影像化出咗嚟嘅。 嗯， 係啦，嗰個科技就係喺呢度，亦都個關鍵亦都喺呢度嘅，成套劇係啦。 係，就呢個就係個科幻位啦，係啦。 科幻位啦，佢通常都系一个少少科幻位，然后再推进嘅。 其他就系人性位嚟嘅，多数系。 其实绝大部分都系人性啊。 系， 系啦。 好啦，咁呢个就一个历程啊，点解会由一个普通人，一个怕事嘅人，慢慢后屘变咗个杀人魔嘅咧，真系个咩事啊？ 小朋友一岁大嘅小朋友，你都落得手杀死佢嘅，即系咁变态嘅，到最尾可以去 做。系，点解会咁咧？好， 系啦。咁第四個故事就係講而家咪好興啲 speed dating 嘅，追對 係啦，有啲 Apps 配對，呢、這個就係玩盡呢種，即係你佢就係講一對男女，佢喺嗰個世界咧就你哋唔會互相認識嘅，就全部都係靠一個儀器，就 speed dating， 大家配對，咁就撞埋一齊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大家一齊撳個掣，就可以睇到啊，大家相處幾長時間啊？ 哦， 即係可能會係24小時，可能會係一年，可能會係五年咁樣嘅。咁就不斷撞，佢哋話咧，最尾咧就會配對到一個有99點唔知幾多 percent 一定係完美伴侶㗎啦。但你一定要經過曬前面嗰一紮嘢先至可以配對到嘅。 OK， 係啦，咁就佢哋唔能夠反抗㗎喎，亦都係即係唔能夠啊配對到個唔中意嘅，你都一定要同佢一齊同居㗎啦。其實走唔甩嘅係， 嗯， 就咁嘅一個世界。咁到最尾嗱呢個。故事嘅开头，男女主角咧都系第一次有呢段，已经系互相中意对方噶啦。 嗯， 但系佢哋都要经历过好多好无谓嘅恋情啊， 即系有同过第二个咁样啦，即系转接接咁样。 但系最尾佢哋都唔能够喺埋一齐嘅。 哦， 咁佢哋两个就决定唔理嗰个仪器啦，就大家私奔冲出呢个世界，因为佢哋话爬过呢个世界嘅围墙咧，出边系乜都冇嘅。 哦， 即系好似你当系。進擊的巨人咁啦，出邊乜都冇嘅，喺圍牆之內先就係一個先進嘅世界嚟嘅啫。咁、到到去爬一爬咧，到最尾就有一個扭橋嘅，咁我諗就真係要大家自己睇啦。 即係唔係一個反烏托邦故事嚟嘅？係 啦，唔 係。你 咁 樣睇出嚟，仲唔係一個反烏托邦？你個電腦啊，即係控制曬佢哋。 大家係啦，其實唔係嘅。 其實又有另外嘅解釋咁樣。 再扭一次橋嘅。 咁係啦，咁個可以睇下嘅。 系啦， 到底个真相系乜嘢咧？ 系第五个咧，你就差唔多系翻拍一次未来战士嘅。 但系佢喺未来喎，讲唔系喺现实。 系啦，真系 咩 Salvation 嗰啲 未来 咧？嗰集系叫 Salvation 嚟咩？即系People of Christian Bell 嗰集啊。 系啦， 系咪？ 就讲嗰个世界就已经人类差唔多灭绝晒噶啦，即系已经好少噶啦。咁就充满晒嗰啲有啲机械狗啊，就会见到人就杀嘅。咁你啲人行出嚟就 唔係真係狗嚟嘅，即係我哋咁叫嘅啫。即係啲機械殺人機器， 你當好似啲無人機，但係就冇咗四隻翼，就屈埋四隻腳咁樣啦。 係啦，即係有四隻腳嘅無人機，係 啦，係啦， 嗯。 但係最 細隻嘅 呢套嚇，最特別就係呢套嘢就係用全黑白拍攝，係 好奇怪，黑白片嚟嘅。 我覺得我嗰陣個導演可能真係想表現嗰個荒涼嘅世界啦，即係黑白更加，因為之前Mad Max 都試過有黑白版㗎嘛。 哦，係啊，係啊。 嚇，因為喺 Blu-ray 出翻係黑白版㗎嘛，咁就更加能夠感覺到嗰個荒涼嘅世界咯。同埋呢一集都，如果用彩色拍都非常血腥嘅，因為好多殺人 片 都會喺呢集出現嘅。 即黑白咗就變咗血啊嗰啲嘢都係變咗黑色咁就冇咁。 我覺得呢集真係。刺激性就好高嘅，但系你话咩黑暗面就我就觉得 冇咩啊呢套， 我觉得系少啲嘅，呢个真系少啲嘅，今日纯动作片嚟嘅啫。 好 ，OK。 咁就去到最尾一集，最尾一集 就大集会嗰个 暗黑博物馆啊。 系。 咁就讲嗰个博物馆里面就收藏晒好多唔同嘅道具，其实嗰啲道具咧，你会发觉系根本系喺前。幾季故事裡面都用過曬㗎啦，咁重點就唔係用過曬啲故事，有幾個故劇有兩幾件嘢啦，幾件道具就係新嘅，就個館主就會有一個有一個女仔咧就去參觀，咁個館主就會就住每一件道具就同佢講一個故事，都係一啲奇幻嘅故事嚟嘅，但係都係關於一啲知識上傳嘅故事。 系咪其实真系之前啲季里面发生过嘅？ 其实冇发生过嘅，但系类似嘅故事有发生。 O K。 但系就系全新嘅，其实都系。 哦 ，O K。 系啦，咁唔紧要嘅，你冇睇过前面嗰啲都唔紧要嘅，你可以 影响嘅 ，O K， 得嘅。系啦，到最尾系扭桥嗰个女仔系要翻嚟报复，对付翻个本相嘅。 系啦，咁到底发生咩咧？ 但系又扭得你唔会觉得佢夹硬嚟嘅？ 系。 系你觉得啊、原来系咁样嘅，即系其实系我觉得都系高水准咯，都系总括呢六集都系好高水准咯，系真系如果系科幻迷嘅，其实应该嘅，同埋系如果初接触黑镜咧，我觉得你由呢一季开始睇反而好啲啊。 哦， 因为我怕你等一嘢由第一季、第二季睇， 我唔系上一季好啲咩？我觉得上一季嗰啲好似入口啲喎。 我觉得呢一季就更加商业化啲嘅， 系嘛？ 即系上一季都仲有啲要思考性啲，但系呢一季就、我觉得六集都非常之直接，已经讲 到明 系啦，系啦，讲到明。阿新，你系咪都睇咗？ 系啊系啊， 喺大定 啊 睇 埋佢。我觉得上一季个科幻味道重啲。 可以， 即系佢多啲科技嘢，应该咁讲，即系明显啲系一个科技啊，咁咁咯。呢度咧有啲好似，其实个科技只系带出个故事嘅一个， 系啦系啦， 一个存在嚟嘅啫。其实个故事可以冇科技都做到嘅咁咯。 都可以有某一， 即系你可以换咗去做第二样嘢都得嘅咁样。 可以咁 系咯。但上一季咧就好似系科幻嚟，同埋我觉得上一季有好多集啊，你真系独立抽咗奖拍到戏啊。上一季就 系 咁样咯， 系绝对 系。今季啲故事咧就小品翻啲，比起上一季我意思，所以个成好似系几套戏咁啊！你觉得睇到系啊？ 即系总之你睇，你要入手黑镜嘅，你由三四季开始睇啦。 冇好啲，冇错，冇错，易入口好多，系啊。 我惊你睇头一二季咧，你惊咗咧，就反而就唔再睇落去，就嘥咗啊！系 冇错， 系吓。咁啊，阿新，你系咪睇咗啊？今 系啊，系啊。基本上都睇晒咁多集啦， 系 咁我啊觉得咧，佢尤其是今季咧，好多集数咧，其实系个古仔唔系咁特别嘅，即系佢讲嗰样嘢，系佢拍得好，咁所以咧先至好睇嘅。 哦，因为个拍摄真系拍得好嘅， 系啊， 系 即系譬如你话 Terminator 嗰、那个嗰一集，我真系觉得哇，咁真系。正就係、是、翻拍一次 Terminator 啫喎，嗰啲嘢 即係打咯， 一個追一個走 嘅 啫，其實 係啊係啊，冇咩特別嘢嘅，基本上成套嘢。 但係佢又拍到嗰種緊張感， 係啦， 係啦， 就係咁咯。 係咯，咁你頭先我哋咪開頭講機器之血嘅係， 係 啊。 咁我就想好想機器之血嘅編劇咧，多啲睇下黑鏡。睇人哋點樣寫科幻 呢？呢、這個高度啊，呢、這個。 即系你嘅科技，你唔系话做到星球大战咁样，呢啲就叫科幻片。 即系呢个高度系珠穆朗玛峰嘅，好难要求啊，大佬。 即系我唔要求佢能够做到呢个高度，即系你追到十分一都好啊，其实系。 因为星球大战其实严格嚟讲唔系科幻片嚟嘅， 系 science fantasy， 即系科奇幻嚟嘅啫。 系啦，但系你呢黑镜就真系纯科幻片嚟嘅，呢啲系。系啦，佢就少咗嗰啲離地嘢嘅。 其實黑鏡咧係有值得參嘅地方嘅，因為其實佢可以唔係用即係高成本去拍嘅呢一種故仔、 嗯， 尤其是一二季更加低成本。 係啊，即係其實絕對係華語片或者一個即係小型製，甚至乎無線係可以拍得㗎。係 啊， 問題係嗰個橋嗰、那個故事嘅問題。 你 New TV 都播得，都拍得， 真系得，真系得。你如果你有人写到就得啦、 嗯， 因为佢需要嘅特技其实可能系你话佢咩黐粒聪明豆落个头度就系上网嗰个工具啊嘛。 话系就系噶啦， 但佢话系啊系，冇错，即系又唔系要啲咩大特技，又唔系要啲咩大道具，即系其实好简单嘅资源，其实系纯靠故事，系咯。咁呢一种高唔系呢种先难啊，其实。 系啊， 系啊， 同埋基本上四季咧，你系嗰、那个系同一个编剧嘅，其实四季都咁多。 哦，系啊，哦， 系啊，嗰个叫 Charlie Brooke。 我真系你识的嗰啲全部一个人写嘅？ 系啊， 唔系啩？ 佢有啲系合写， 哦， 但系大部分都系佢一个人编 嘅。咁犀利？我哋全部唔同人写 嘅 添。 佢就系呢个黑镜嘅监制嚟嘅，亦都系佢成个剧嘅创作人啊。 哇！太高啦，呢个高度真系。 佢细个系受最受，即系佢影响佢心嘅剧集咧，就系《Twilight Zone》啊。 系，根本呢个直情系《Twilight Zone》嘅一个新嘅版本 啦。系啦， 中间咧衍生过好多呢啲咁嘅，即系类似《Twilight Zone》嘅嘢嘅。 系。 咩《Outer Limit》啊，好多嗰啲其实有做，香港有做嘅。咁但系咧，可能咧一辑里边咧，或者有一两个古仔 O K， 因为嗰啲你都知一辑好多集噶嘛。 系 其实咧，多数古仔都麻麻地嘅嗰啲吓。 系。

呢一堆嘅续片嘅。 哦，即系佢连阿蝙蝠侠做啊，对嗰集都 应该都冇嘅，系你当系 T2 咁做啦，或者佢可能系一个 reboot 嚟嘅，可能系。不过 book anyway 啦，即系唔系占士金良亲自操刀，即系包括嗰、那个冲梦啊，我都唔系太有信心嘅。 系啊，都差少少。 我只系对阿占士金良本人有信心啫，佢做监制，佢做老细啊，领咗太多次嘢啦，我。 佢系保证嚟噶啦，其实佢。 保证领嘢咯。 导演就保证好睇噶啦， 导演就保证好睇，但系佢公司或者佢做监制，差唔多保证领嘢咁就。 唉，真 系惨。即可能佢唔系咁即系去夹住佢哋嘅，即系可能佢比较佢有嘅时候发挥，佢唔系阿史匹堡啊嘛。 嗯 哼。 咁所以变咗，但系佢又会好帮佢哋嘅，讲啲说话，又话对佢好好啊，又话对佢乜乜乜乜，咁但系出咗嚟真系唔得啊嘛，少咗几次都。 系系咯。 唔止唔得，系领得好金啊。系啊。 系。 咁所以下一套就應該係《衝夢》先啦，咁《Terminator》就未嘅， 係啦， 係啦，咁就阿諾舒華西利加嗰啲就一定會翻嚟㗎啦，講明㗎啦，係，哇！但係佢再唔拍咁啊，真係再老啲㗎咯喎，係，係 咯， 不過佢終於 啦， 佢終於 pick up 咗我哋一路講個 idea 啦，係，就阿諾舒華西利加咧喺個人嚟嘅，係今次，佢係講就係好似會講翻點解。Terminator 是咁嘅样子，而今次阿洛舒华西利加就系饰演翻个真人，希望唔系咧，希望唔系上次嗰、那个啊，即系第三集啊，其实系有拍到呢一度噶， 系 吓系啊，如果你睇翻嗰啲 deleted scenes 咧，系有呢一幕噶，而阿洛舒华西利加系一个搞笑嘅军佬，讲嘢系奇怪口音嘅。 啊！ 因为佢专登为咗第二个人配音噶，变咗第二把声嘅，即系变咗搞笑嘅把声，系啊。咁佢就，但系佢又真系我所谓真系加嚟嘅，好大只，好 fit 嘅。咁佢就系用呢个军佬个 model， 咁即系做 model 嚟整嘅，吓、嗯。咁、啊、但系嗰个实在太搞笑嘅，所以喺套戏入边 cut 走咗。系笑位嚟嘅，连嗰句系笑位嚟嘅，系啊，专登系搞笑嘅。咁啊系啊，咁希望佢唔系变翻咁咯。 系咯。 系啊。佢嗰個角色可以叫 Candy 啊， 吓， 系啊，佢个姓嚟噶，即系糖果啊嘛，系， 系咯， 系搞笑啊，系搞笑，系糖妹啊叫做， 真系惨， 糖佬啊叫做，系， 真系惨， 糖咁冇嘅，我应该唔系族落嗰度嘅，希望唔系， 唔好搞啲咁嘅嘢， 一刻历史嚟嘅嗰个真系但系会话系做翻一个真人啊，出嚟真系加嘅。系，因为系要啦，因为如果唔系，你都解释唔到点解 Terminator 系老到咁。 系咯， 系咪？系咪扮咗个老人家？老人院啊，真系有冇啊？吓，佢要杀啊 ，Sarah Connor 个阿爷啊，阿嫲啊，今次要，所以要入去呢个剑桥老人院啊，真系做到佢成个阿伯咁嘅样啊，就咁啊，真系笑片喎、啊，呢套真系。佢哋追殺嘅，你咪要播 Benny Hill 嘅音樂，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咁慘係咪咁啊？ 唉， 真係慘啊！如果你 唔會啦，係咪先？咁佢所以如果佢要係一個 serious 嘅故事咧，應該唔係希望好睇啦。不過我哋唔敢即 係都冇乜，我就冇乜大期望啦。咁樣再繼續做落去，真係 不過都好過第啲人拍嘅，點都 咁啊，應該係 係咯，即係上次嗰套 Genesis 都。唔係好收貨啦，即係你可以做到 John Connor 變咗壞人嘅都得嘅咁樣。 咁樣衰，仲係咁鬼醜樣， 係咯，即係點樣搞啊，大佬？係咯，跟住 Doctor Who 都擺埋落去做埋 Terminator 咁樣咩戲嚟㗎？呢套 咪 係咯 ，OK， 咁啊抹曬㗎呢啲冇㗎啦，咁啊睇下又點發展啦。但係呢個暫時都係聽住先嘅啫，係咯。咁啊睇下套衝夢先啦，係咯。不過我睇完畫頭就。我唔系好中意，出晒冲 或者完成品之后好啲啦。 唔知，因为个女主角系一个 CG 样咧，我真系。 CG 样系。 点解咁啊？明明系真人嚟噶嘛，个演员系，咁点解你要撑佢只眼咁大啊？ 系咯， 咁啊，佢真系大少少，我唔计，哇，大到净系假人，做咩事啊？即系 Pixar 就努力咁做真实系嘛？你就想扮 Pixar 系嘛？真人系唔知咩事，系咁啊。OK，Anyway。 Okay. 黑镜仲有冇嘢要补充？ 都冇啦。 都系大家都一定要睇啦， 一定要睇啊，非常推荐嘅科幻剧。 因为唔想太穿桥啊，因为黑镜，我觉得系。 嗯，冇错。 因为 都系大家快欧嗰个故事个桥会过瘾啲。 系啦，系，冇错。 嗯，因为佢真系玩桥噶嘛，系咯， 系啊，系啊， 系咯，唔同一般嗰啲打打打就算啦，话问俾听边个死都冇所谓啦，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 系嗰啲为 twist twist 嘅，咁呢个唔同嘅，佢呢个你要慢慢睇，慢慢 find out 你会过瘾啲， 系啦，真系 depth 嘅可以。 咁如果大家系即系中意 Star Trek 嘅，由今集嘅第一集就真系好好笑嘅，即系嗰个 睇开心嘅 玩 Star Trek 嗰、那个系啦，开心之余你会心寒嘅， 系啊，系啊，真系噶。 系啊，即系同埋啊，佢特别嘅地方就系、是、你初初咧会同情嗰个主角，你觉得佢喺现实世界俾人恰好惨， 系啊， 系啊，咁但系你又见到佢一个 game 世界，佢点恰翻嗰班人咧？你又觉得其实 系 魔王， 系离谱几百万倍啊！恰翻嗰啲系， 系啊， 系、啊、恐怖好多添啊，仲系， 系冇错，系啊，好咁啊，大家睇啊，好多人性嘅反思啊，中间系啊， 系 冇错。呢啲就係真科幻故事啊！即唔係打打打，其實你睇完咧有嘢諗嘅，你帶翻屋企嘅，係 係啦， 係冇錯。咁好講完，有冇補充？冇啊，冇 冇啦， 冇好咁啊！喂，新年有咩再報下？或者係咪你今個禮拜都去咗一個，即係咪 show call 都叫做玩具節定乜嘢嚟嘅咧？嗰、那個？ 其实佢就咧叫做呢个香港冬季玩具博览嘅， 哇！咁啊谂住好多好嘢睇啊，系咪？ 系啊，咁但系结果佢咧都系 under 呢、這个香港冬季购物节嘅啫， 系 啊， 哦，即系佢哦，其实佢系其中一 part 嚟嘅， 系啦、啊，仲要嗰一 part 咧，平面图嗰度咧都占咗大约四分一到啦，我谂啊。 咦，咁仲觉得好多嘢睇先啱喎。 咁但系咧，当我游完嘅时候，发觉咧喺嗰个四分一入面咧，大概得二分一系真系啊，我系所谓嘅玩具嘅啫。 咁其他系咩嚟噶？ 例如呢个名创优品啦。 咩嚟 嘅？优品。哦，名创优品就系扮呢、這个将呢个 unicorn 同呢、這个同埋呢个嗰、那个叫做无印良品啊，系啊 ，fusion 咗嘅一样嘢嚟嘅，系当然系呢、這个吓、哦啊、个 logo 系啦，但系咧佢个牌子就其实系大陆嘢嚟嘅。 咁、哦、其实卖咩嘅啫？ 卖咩啊？佢喺入面咧就卖公仔嘅，就傻炮公仔添，仲有，但系咧佢呢间嘢就出名在咧，佢其实啲嘢应该系冇攞拉神嘅。 吓、啊？ 哇！你擺 會 展喎、 啊。嗱，當然佢今次嗰啲嘢有冇拉神呢我就唔知啊，冇 check 清楚嚇。咁、啊、但係咧，佢啲嘢係出名係冇攞拉神嘅。 哦，咁會展啊，公然賣軍火我都見過，係啊。我有一次睇過，唔記得乜嘢展，佢嗰個攤位上面咧係有呢啲伸縮棍啦， 係， 即係呢個機動警察用嗰啲。机动警察用嗰啲，不过就人比例 ，OK， 系金属嘅 电枪唔知啊，我冇攞嚟剁过啊，唔知啊， okay, 我见到啫嘛，我冇攞起手、 哦、，OK， 系 咯，咁有啲好似唔知电枪嘅，唔知总之电人嘅，总之好多古灵精怪嘢嘅， 系， 咁呢啲可以摆，咪最好笑就系可以买嘅， 系， 一系争在冇 AK 啊，系嘛。即刻喺度试下嘛，卜卜卜卜卜卜咁啊，即系掟个手榴弹，哇坚咁啊！ 即刻买， 系嘛？即系点解呢啲好似唔可以买嘅？我讲，哦，原来会展就可以系嘛？咦，行过啲唔知有冇 cooking 咧？喂，喂，即系原来一切犯法嘅可以喺会展度合法地贩卖嘅，一发觉系啊，冇错啊！ 知系咪咁噶？ 好奇怪啊！即系嗰个原来系唔受香港法例规管嘅，系诶、一展览啊嘛，系咯，我展览啫，咁系嘛？ 嗯， 个展览之余我卖下 sample 啫，唔知啊，我真系见过，唔系讲笑啊。咁啊，未有枪嘅，系咯，未有支嗰啲好似火神炮嗰啲咧， 啊，格林机枪， 格林机炮咁样系咯。Terminator 嗰啲，我试下枪嗰啲， I will be back 咁啲未有，咁就未有係啦，有啲恐怖分子又賣菠蘿嘅，美食節或者有啊，菠蘿就係咯， 係係有啊有啊有啊，呢度有賣美食節嘅，係 有 冇換具體啊？結果係。 結果都有啲玩具嘅，不過就其實唔係啲咩特別嘢囉，咁都係啲街買嘅嘢，咁其實佢都係散貨場。 街買就其實喺度清貨係咪？ 係呀，都係散貨場嘅啫。 又係散貨場 ,ok。但我就發覺有一隻好正嘅嘢喎，係囉。但嗰隻又其實佢印出嚟呢，佢唔係立體嘅好似呀。 係。 係塊牌嚟 嘅。 紙板嚟嘅，但咩嚟嘅？ 係就係呢、這個应该是这个黄金盒的这个银色版。 不是黄金盒来的那只疑似啫，其实是什么来的？ 其实应该是一个不知道雷水器定电热水炉的这个是啦。 是竟然它可以变形变成黄金盒的。咁而它的头啊手啊脚是黄金盒来的。 是。 即你就当黄金的身就不是个打火机而是一个电热炉的东西。 是啦。 即都是四方的。 是长方形。 最好笑就是一个 J 位上有灯。 是啊冇错。 是啦。咁我就諗啦，喂咦，如果佢係舊式嗰啲，即係攞嚟煲熱水，应该嗰度有个水喉喎，会唔会似啲呢？ 是。 一个 J 位系个水喉嚟嘅，会唔会似啲呢？ 咁样。 是啦，更加適合佢个形象啊。咁不过佢就唔系金色嘅，佢系银色嘅，咁样嘅。嗯，非常正。咁咩牌子知唔知？ 唔系好清楚啊，呢个好似冇影低。 系咯，真系奇怪嘅，真系好奇怪，即系有啲咁嘅嘢喺度。但系佢点解会属于玩具咧？我唔明。佢又冇将呢样嘢立体化，或者 呢个就唔系玩具嗰边噶啦。 哦，唔系玩具，喺美食嗰边。 咁又唔係美食嗰個呢，佢係專登辟咗去唔記得咗係三樓定係邊度嘅。咁我嗰陣時收工去咁啊，係都好 我哋冇去到。 都費事行再行。 咁即係呢個都唔知喺個有咩嘢範圍啦，總之就見到有竟然有一隻冒充黃金盒嘅水 喉。佢應該係喺啲其他嘢嗰度囉，咁即係佢除咗玩具之外呢，就有好多其他嗰啲奇怪嘢嘅。 嗯， 例如即系呢个就应该属于冬季购物节嗰啲嘢咯。 嗯 嗯。 咁另外佢有一个系数码电子消费及网络攻略展览馆咁嘅。 啊。 系啊系啊，鬼乸咁长个名吓。咁同埋呢个 点咩叫网络攻略咧？我唔系好明 白。唔知道。网络攻略展， 即系你网络攻略点样展览咧？我点样展览咧？ 唔知啊， 应该系几样唔同嘅嘢嚟嘅，其实。 女女攻略都展览唔到啦。 吓、 啊？点样网络攻略咧？ 唔知啊。我睇完都唔好觉眼有啲咩嘢， 亦都冇女女啊。 反而啲咩家私啊，啲嗰啲婚纱嘢啊，嗰啲咧就都几清楚见到吓。 咪点解会有婚纱咧？婚纱唔系自己有自己嗰啲结婚展嘅咩？ 唔系，佢总之佢今次咧就系即系啲大集会咁咯，系有车展嘅系。 咁都得？ 系啊。 嗯 ，OK， 明白。 即系唔知道做乜嘅啦，总之乜都摆低喺度嘅。 系啦、 啊，嗯，哦，公展会其实， 你都可以咁讲嘅。 乜但系公展会好似仲有搞噶嘛？ 有 而家搞紧嘅， 即系另外搞噶嘛？系咯，有噶。 但系 点解呢度有搞 台 咁嘅嘢？ 就似乎系会系一啲，总之本地嘅品牌嘅嘢比较多。 系咯，反而正经好多，你真系揾到啲衫啊咩嗰啲嘢噶喎。 系啊，系啊，系。 系咯，呢度咁奇嚟嘅， 系乜鬼都有啦， 咩鬼嚟嘅咧真系， 系唔清楚。 咁但系反而嗰啲正式嘅玩具展啊，玩具咩就系只可以摆到啲九龙湾啊嗰啲咁嘅嘢嘅啫。 系啦， 系啦，系咯。咁你啲奇嚟嗰啲就摆会展。 唔系，我觉得又有少少佢系因为即系咧好炒集会咁样咧，咁佢咪够大咯。可以塞落会展到囉。 咁點解佢唔兼備埋啲模型展啊、cosplay 咁呢？不如一嘢過啦，一人租個檔咁呢邊咪搞埋模型比賽，好過要走去牛池灣或者上環文娛中心啦、 我諗唔係你係指 再唔係撥多個位搞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咩電競係咪盡功量 係即係 返嚟又冇 啦，佢呢度加埋落去嘅話應該 係囉。咁你起碼喂咁反而有睇頭啲喎，我覺得同埋你可以攞到會展同埋呢個時間都唔錯啊。 係 係囉，過年 係囉，好多人會嚟睇喎，咁點解唔咁樣做呢？點解反而要喺紅館大就搵啲韓星嚟去撐場咁樣嚟搞，咩意思？ 咁啊唔知啊， 係咪即係其實係用邊個器官去諗嘢嘅呢啲搞手係一定唔係我腦啦，係咪？ 咁佢今次個主辦機構又叫咩香港亞洲展覽有限公司嘅。咁啊，可能佢下年又會再加多啲嘢落去啩？租曬成個會展嚟搞。 嗯，就係冇我哋頭先講嗰啲啊嘛。 係。 係咯，我哋講啲繼續喺牛池灣同埋呢個上環文娛中心。 係啦，係啦，只係可以嗰啲生存啊。 係啦。即係嗰啲真係堅嗰啲模型比賽就去啲山卡拉，即係嗰啲呢，即係最鍾意將幾十副模型砌埋一堆嗰啲呢，即係當然其實係大比賽嚟嘅，跟拍係咪，但我就覺得嗰啲係垃圾比賽嚟，唔好意思，呢啲就會戰係咪，唉算數啦，即係劣幣嘅驅逐良幣。咁老實講呢，擺展覽呢真係講地點嘅、即係你要搞得成功，真係要擺到啲即係叫做大場先得嘅，即係超遠呀、你擺牛池灣上環文娛中心，大佬係咪，我覺得佢哋應該即係嗰啲大嘅呢，就真係應該租咗個大，跟住物色下嗰啲，即係其實就係平時去咗呢啲地方啲咪一齊搞囉，你租返俾佢啫，係咪， 係囉， 其實你間一個攤位或者間一忽出，你都唔係收好貴，即係出出面啲人又咪貴咗唔租你啦，係咪先，你咪照俾返嗰個價，其實你 share 咗之後佢哋租得起呀，點樣佢租唔起自己租唔起呢， share 咗租得起㗎嘛，係咪先，我覺得有得搞喎、不過係算數啦，係佢哋咪佢哋而家搞都唔係為咗推動或者咩嘅，其實都係咪又係好似商場咁咋嘛，我租個大跟住你哋咪間細租，其實都係嗰種點講呢，其實劏房或者你話係嗰啲乜鬼呀，嗰啲乜格仔鋪呀、 係格仔鋪， 其實個格仔鋪概念嚟㗎咋嘛，係咪，我租一間鋪跟住你咪同我租一格囉，咁佢其實好多都仲係咁樣，都係仲係咁樣囉，唉算數啦，真係冇辦法㗎啦，你香港其實話就話咩會展好似做展覽咁，但其實係散貨囉，講嚟講去為主係囉、而入場嘅人都係有少少咁嘅心理嘅，你真係做展覽嘅，我反而唔想睇。 係啊，有冇平嘢賣咁啫嘛？ 係咯，咁樣嘅咩？ 係你，所以你睇到 CV 同呢個真係所謂嗰啲動漫展嗰個入場人數已經睇到個分別啦。 冇辦法，冇辦法。係啦，咁啦，好，咁就冇其他。 都冇咩啦，係啊，今集都差不多啦。 我如果玩具咪講今個禮拜嘅焦點玩具，就係嗰隻 DX 合金嘅超力電池盒終於派咗貨啦。 哦，係啊，派咗添啦 ,OK。 係啦，已經有玩家已經拆開咗盒。 係、哦、哇，咦，咁真要睇下，我未睇喎，未睇開盒喎。 真係好靚喎嗰隻嘢，即係比起粗版指出係更加靚啊。 但我見佢嗱，我就係睇相嘅，我見佢即係官圖咧，佢喐起上嚟好怪嘅喎。 佢因為要就，其實我見到有啲人可能擺 pose 同埋影相角度問題啊。 哦， 有啲其實可以擺到好多 pose 嘅，佢都。 哦，係。 你能夠要求佢高可動啦。 我咁一定唔得，佢好巨型 嘅 pose， 即係有型 pose 佢都擺到嘅。 哦，咁樣。 同埋佢配合嗰啲有聲啊、燈啊。嚟結合咧，其實又可以做到嗰啲熱血感覺嘅、哦， 係 一號機又可以自己發聲嘅、哦。 佢話可以重現咗合體，到底點樣咧？ 因為個合體，我睇條片咧，佢當你合體嗰時咧，你可以撳個掣咧，譬如你一號機同二號機個頭隊落嗰時咧，係有嗰個聲效出現嘅。 得噴一聲咁樣。 係啊。 哦。 係啊，唔係有燈著入嚟。 冇放電啊嘛。 未有。 冇放電咯。 哦，開頭我睇版，我以為就係將架超合金放大嘅啫，其實係。但原來是多了很多 detail 位的， 同 埋個變形合體其實是不同了的，是更加靚的入變形啦。 係，好、okay. 係 啊，同埋都好大隻個，原來有成15寸高咁犀利嘅喎。 咁大隻就肯定啦，呢只。 即係之前 佢，但佢大過隻大盒，即係嗰只居萬能盒嗰只，即係可以拆到 殼。係啊，只萬能盒啊，佢啊。 我大過萬能盒仲 OK。 因為我有隻萬能盒，好似係13寸啊，我記得隻萬能盒。 我都好大隻喎，萬能盒已經。 係啊，係啊，佢仲高少少。 不過萬能盒就有埋嗰個叫做基地嗰個嘢 啊。係啊，有 個內構。佢冇嘅，佢得個地台嘅。 佢冇內構嘅。 哦，佢冇內構台，冇個架嘅，即係佢得個地台咁樣。 佢有個座，係啊， 個座。 O K。架飛機喺度嘅啫。 冇啲架嘅。 飛機出嚟，係啦，同埋俾你收埋啲武器咁樣嘅。 嗯。 係啦，咁而家嘅街價我見到賣緊咧，就係3800，即係你講3900蚊至到4000零蚊， 都要咯，都要咯，係咯。 係啊，呢就真係，因為 你話淨食又差唔多啦，係咯呢個 價錢。但係咧，啲人拎上手咧，每一部飛機咧 都有， 都成隻手掌咁大隻嘅喎。 係。 你最細嗰架五號機都好大隻。 我初初以為咧，佢係會分開五盒嘢賣㗎。 佢裡面嘅 packing 係分開五盒。 我真係嘅，哦。 一個大盒再分開五盒嘅， 哦，真好似當年啲集金係五隻就 pack 埋一隻咁樣，哦， 再獨立包裝，有啲人開箱出嚟，咁，那個盒嘅體積就反而比之前鐵金萬能細咗少少。 OK， 係啦，就係咁。 你話佢有冇內扣嘅話？冇嘅， 冇內扣， 冇內，完全冇。OK， 但就武器就齊嘅。 明白。 即係佢搖，即係搖搖啊嗰啲咩盒咩變成咩坦克車啊嗰啲， 咁著燈嗰啲咧？ 就眼同埋個 V 型著燈 咯。哦，即係淨係得個眼同個個頭。 佢都係集中咗喺一號機嗰度。 哦 ，OK，OK。係 啦， 就冇話第啲位 ，OK。 都非常精美嘅，真係。 嗯，係啦。我用個合體嗰陣撞落去會發光添嘛，大佬。 應該未有咁嘅感覺啦。 係啦。咁如果佢裏面整多盞燈啫，我意思，梗唔係成包嘢發光啦。即係閃一閃咁樣，我以為佢會咁添。佢話咩重現合體啊，大佬，係咯。 系咁， 跟住 系啦。 咁佢个面咁遮住嗰度系点样降咗落去咧？ 佢应该都系，我睇佢应该系烫， 即都系搵手嘅啫， 系 嘛？即佢冇啲咩自动或者电动嘅嘢嘅，冇嘅。 冇， 全部都搵手喐。 入电位只系声效同埋灯。 哦，得声效同灯 ，OK。 系啦，系啦，系啦。 即冇咩自动吞落嚟嗰啲嘢。 同埋我见到佢哋话。玩嗰時有個位置就要小心啲，就係、是、一號機個頭插落二號機嗰時咧，掹翻出嚟嗰時咧，只白色機翼好容易甩咗油啊，甩咗紅色油黐咗入去，咁就話玩嗰時要小心啲，係啦， 係 啦，就係、是、咁，就係、是、咁啊。 明白。咁另外佢仲有嗰只咁嘅機械人仔啊。 係啊，嗰只就播啲聲出嚟嘅。 但係嗰啲機械人仔冇嘢㗎，咪就咁擺喺度嘅啫，都冇嘢。 燈嘅都會著燈嘅。 我都會著燈嘅，哦。 啊，又嗰隻眼嗰個會著燈嘅。 哦，即係可以結合㗎嘛。 系啊，准可以结合嗰个。 Combine OK 咁噶啦，会讲。 同埋会讲，系啦，会讲翻啲声效出嚟咯。 嗯 ，OK。 所以都几多嘢玩嘅，其实都 系咯。系，即系咁啊，系嘅呢只嘢。如果中意嘅朋友就好中意嘅。 系，即系土地问题嘅啫。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呢一只嘢都系。 哦，土地问题就即系钱嘅问题啫。 钱嘅问题，反而我觉得 唔系啊，钱嘅问题意思唔系三千几蚊啊，系要先买咗间屋先，系啦，冇错， 系啦， 系啦， 再大啲 个问题 啦， 变 成啊， 冇错啦，即嘢送咗你又如何啫？系咪即你咪同我挤？ 系啊， 就呢个问题。 三千零四千蚊，我即当年中意睇嘅，而家有经济能力嘅，三千零四千蚊，点会话 买得起？ 买唔到喺屋企呢个先最大问题啫。 冇错啦，咁收藏啊，值得嘅，绝对系咯，系咯。 最值得，因为佢差唔多两年先出一次呢个咁大盒。 嗯，系啦。咁下一次唔知出乜啦， 未公布，系啦。 哦，唔系，初初咪好似。 我开头话伟基嚟噶嘛。 系啊，冇啦，而家话。唔知话出乜嘢，上次好似有讲过噶，即系话出咩鬼。 如果佢跟顺序出嘅咧，第四只好似系 宇宙飞龙嚟嘅。 吓？ 因为佢一一二三系跟翻初期嘅超合金云嚟出噶嘛。 吓吓吓！哦，咁 样。好，系啊。如果佢跟嗰个 number， 咁但系上次佢唔知有提过话下一次出咩度，我忘记咗啦，已经有提过噶，系啊系啊。总之跳过咗，唔系维基嚟嘅，好似有讲过，唔知出咩，我真系唔记得咗啦。唔知唔知起，可能都吹嘅啫。实质出乜就到时。 等佢到 时。系啊，到时再睇啦，讲住先嘅啫。好多都冇啫，嗰一比三十五嗰只，加七十八都影都冇咗啦。 多嗰啲都。 而家咪出嗰只，你话咩乜鬼？乜嘢咩？有只系咩一比二十嘅上位讲呢啲嚟讲啦，又话咩自动变形咁样我吓、啊，但系我见佢有人偷影出嚟都唔识变形嘅，佢都系净系转圣诞树咁变色噶嘛。 我就系见，我咧你接啲片我都净系见到佢净系一盏灯，都冇变形嘅。 暂时冇咯，系咯。不过真系好鬼大嘅，应该一比二十系咯。咁另外就系之前话嗰只喵金蛋咯，系咯。 系。 系啊，但系好似都系唔识喐噶。唔系点讲，即系佢好似唔啲手脚唔喐咯，即系佢反而系啲甲喐咯， 啊，即系近开少少。 好似系咁啊，唔知啊，不到时睇啦。诶，呢啲好难讲嘅，系咯。唔系，就算出只一比三五高达，一定唔识喐噶，点会识喐啫？ 啲关节都唔够力支撑。 系咯，但系可以打开嗰啲甲电脑机器咁去玩第二样嘢咯，系咯系咯。系。系咯，咁但系靓嘅。出得靓 嘅，靓。 系咯，变咗唔同定位啦，系咯。如果嗰啲都要喐，仲要。玩埋特效咁就唔係嗰樣嘢啦，即係我就不嬲覺得超合金本來都唔係玩可動性㗎啦，不過你一啲人係都要當 figure 咁玩冇辦法啦。 我揾到啦，如果係順序跟返超合金雲嘅順序出呢、第四個 number 應該係巨靈神嚟嘅。 哦， 巨靈神嘅機會又大啲嘅，我覺得 係。哇，但係呢個系列出巨靈神應該死得好慘喎。 巨靈神都太誇張，佢只飛碟先至誇張。 應該唔係啊，應該死得好慘啊。唔係，因為咩大隻嘢咧，真係唔同你話細隻嘢啊，所以市場 有 考慮。係即係你我諗佢會跳過嘅，應該唔會出巨靈神，因為但佢哋可能情意結啦，既然萬能俠一二號都出咗，就冇理由唔出巨靈神咯。係咯，但係巨靈神你齋出部機械咩，又好似又冇理由咁樣，係咯。 你一定有隻飛碟，嗰隻飛碟 真係越出越誇， 真係我諗真係一張圓台轉盤咁大啊！真係， 唔係佢就算吸落去嗰隻咩啊天水鷹嗰度係， 係咯，真係咁大，圓台咁大隻，真係你點買咧？真係有一個問題啦，真係呢啲 係另買咯，另買，即係唔係你可以咧？好似以前嗰隻出個頭嗰、那個。个头出个金，系啦，但系咧个 body 就出个胶俾你， 即系啲网胶嚟嘅。 系啦，咁佢有机会咧个飞碟系网胶咁咯，我觉得都可能嘅呢件事。 可能嘅系咯。 咁宇宙飞龙，你意思系出金刚啊？ 系啊。 咁要佢再配一只宇宙飞龙俾你吸翻落去嘛？ 胶龙开 又系。哇，好大只喎！我得难啲啊， 唉，唔知 佢 啦，系啦， 唔知啊，系啦，咁不过超出得超力，我估佢会唔会有机会出咩咧？咪出 V 型啊，系啊， V 型 机 会都大， 因为其实 V 型个名气，即系如果以玩具咧 ，V 型个名气大过超力噶， 同埋个变形好玩啲嘅，其实 V 型系一号机嗰度 靓啲，如果以件玩具嚟讲靓啲， 系啦，会好玩啲嘅，其实 个画出嚟就超力靓啲， 系啦， 系啊。系咯，咁我觉得佢都系会攞一啲名作出嚟玩放大版啦。咁我谂佢唔敢只只出嘅，应该濑嘢。 系，梗系啦， 系都系攞翻啲即系，呢只一定有市场嗰啲咁稳阵少少。系咯，但我觉得佢唔出卖机嚟好可惜，因为我好似见过嗰只试作系几靓嘅。 哦，嗰只靓嘅嗰只。 几靓啊！真系系，我觉得佢好做到嗰种战机，即系佢真系先至做到有翻咁大只。 系啊。 即系佢变翻薄啲噶，即系佢嗰啲入风口嗰啲咧。如果你有翻咁大架战机，冇理由厚咁厚噶嘛个入风口。 系，我觉得佢最难解决就系嗰个大髀同个大髀 冇话变得型啦。佢冇话变得翻飞机喎，佢冇咁讲噶。 就算变型都太薄弱啊，嗰、那个 系。系，我如果用金属咯，用金属应该都。 我惊佢顶唔顺 不过嗰次试索嗰架系几靓嘅，不过我谂佢 drop 咗呢一个。 系 啦，長係嗰啲可惜啲，係我覺得幾，我有啲期待嘅，反而嗰次係、啊、竟然冇咗，係好，咁啊，有冇其他？ 好啦，报埋呢个冇啦。 好，喂，好啦，咁啊，大家吓、啊、记得吓、啊，如果我哋仲听得切就吓、啊、快啲吓、啊，星期日吓、啊、三点钟啊，就嚟信宝门口等啦，系咁啊，系好嘅，咁啊，有冇咁其他系咯？啊！我哋都唔記得咗，其實我哋而家新年嚟，我都唔記得同大家講呢個 Happy New Year。係 係係， 係咯。其實如果大家聽到嘅時候咧，就應該係除夕或者已經係過咗啊2018啦。咁啊，好同大家講聲係啦，2018年嚇。 啊，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新年進步係啦。咁嗰啲恭喜發財留翻下個月息，翻農曆年再同大家啊再講。好咁啊，好啦，咁啊，大家記得嚟翻我哋嘅網頁啊。睇啦，咁系啦，嗯，啊，咁喂，唔记得讲啲，咁下礼拜使唔使讲翻补翻两句？有咩戏上嗰度？系啦， 哦， 喂，临尾通常都讲一声嘅，系啦。 科幻片啦，科幻片就系《天空之城》， 系 日斗族，系啦， 系啦， 呢个就科幻片，系啦， 嗯， 灵异片就《疑凶四》， 疑凶四，系啊， 系啦，灵异片嚟嘅， 嗯， 咁如果剧情片咧，又有一套有Gary Oldman 做嘅。丘吉尔啊！ 哦，呢套好嘢嚟喎！ 系啊，呢套 叫做咩名 字？黑暗对峙啊！ 黑暗对峙。 我喺个哦咁样嘅，佢个名叫做黑暗对峙。O K O K。 同埋有发现有个奇怪嘢，之前我哋一路有报嗰部嘅阿 Benedict 做嘅电流战灯系冇咗嘅。 哦，又褪咗可能。O K。 系啊，应该系褪咗年中做嘅，系冇咗嘅。本来就话系下个礼拜做噶嘛。 年中即系你先，唔系下个月。 好似去到七， 哇咁黐线哦！ 系啊，我发现佢吞啦吞啦，唔知 道。咁有时啊，有机会系到鬼老板都吞咗嘅。 系啦，可能系，因为应该系同步嘅。 系啦系啦，可能系鬼佬嗰套都吞咗，系啊系啊，咁唔出奇嘅有时，唔知咩原因啦，有时啲。 唔系啊 ，Woody Allen 嗰套奇幻摩天轮都系吞咗。 哦，咁样都吞埋。 明白。喂，但唔系话做亚人咩？亚人都做系咪啊？星期 系亚人都系。 咁呢个都系科幻系啦，就 系啊。 做藤健嘅系啦，即系蒙面超人，电王啊，亦即系剑心啦，系好，仲有 冇？我都大约就 咪就系咩与神同行啦，系咪？与神同行应该系正式啦，系啦系啦，咁样咁啊，诶咁啊报唔晒嘅，系啦，咁好 讲多套，讲 咁下个星期睇下大家睇到啲咩，再同大家再倾啊。咁我哋或者我哋可能咧下一次开始会将会环节化，即系可能会大家做一 part 咁样做，系。不过如果我睇到戏咧，都会一齐倾嘅。但如果我睇唔到，可能会做另一 part 咁咯，即系试下或者咁样，系会唔会更加集知识咧？系咯。 O K， 喂，讲多套，有套叫《寇比力克沿途有我》啊，咁应该系纪录片嚟嘅，系啊。 哦，纪录片 ，O K， 真系讲翻寇比力克， 应该 真系寇比力克， 系啊， 系寇比力克阿水嚟嘅， 系就系呢个 大导演啦。 我惊大家以为嗰个 Cubic 个公仔嚟嘅， 唔系啩？ 嗰个成人啊，大佬系导演嚟嘅，求其黑，即系2001啊，咁啊一众啊，好出名嘅， 发迹产啊， 嗯，冇错冇错， 怪兽啊， 都怪噶，佢咩戏类型都有拍噶，即系佢唔系单一嘅，系系好犀利， 惊悚片又拍过啊， 系啊， 都 系啊系啊系啊，又有拍，好犀利，即系佢游走喺唔同嘅，但每次都仲要系经典先。 拍乜都系大师嚟噶啦， 冇错，系啦，咁啊要睇睇啦，即系 有佢嘅传记纪录 传记 ，OK OK， 但系呢个电影中心依家其实上咗一段时间啦，佢就话，但系我依家先睇到，佢话12月7号已经上， 唔系新上嘅， 7号已经上咗噶啦， 写啊吓，但系我第一次见啊。 咁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去了解了解啊。 系啊，系啊，得一场嗰啲嘢啫吓。 哦，明白。 工都未放就嘈啦，5:30嘅得。唔知点睇呢啲。 哦，我见到佢下一场去咗1月13号先有嘅。 正常噶。 我与神堂下礼未正式，11号先系正式。哦， 11号先系正常嚟。 好，好好好。好好，咁大家睇下啦。如果陆续睇到又可以讲下，如果唔系等埋11号先再讲。 好， 好啦，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大家参加啦。如果我哋嚟到我哋嘅聚会，大家尽量嚟啦。OK， 咁同埋啊，或者咁讲啦，即系如果各位听众你有兴趣参与我哋，或者你睇完啲戏，你想有啲 comment， 你有时可以录嗰个短录音俾我哋嘅。 系，冇错。 系咪？我哋都提倡下呢样嘢啊，不如好嘛？ 系， 即系唔系得我哋讲嘅，即系大家都可以讲嘅，系，好嘛？或者你摆落去 Facebook 嗰个我哋群组又得，系啊，